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系啦，今日齐晒人啦，系啊，咁啊，今个礼拜有科幻片啦，一套啊好经典嘅科幻片啦，以前嗰套啊， 冇错，集体回忆啊，集体回忆啊 ，In the Modern Day 啊， 冇错， 咁啊香港叫做天煞地球反击战啊，咁啊第二集就再拖多个 subtitle 叫做复苏纪元咁嘅。 冇錯。 OK， 咁啊點咧？咁啊，我唔知啊。咁啊，香港人啊期望非常之大啦，又竟然夠膽就重播第一集添啦。上個禮拜係嘛？ 係冇錯。 好大期待咁入場。當然，咁啊香港咧都發覺有啲觀眾都收貨啊，覺得唔差都係嘛。咁但係其實我哋就不嬲話呢套戲，即係保守少少睇下好啲。咁結果出咗嚟就嗱，我就唔滿意啦。OK， 我唔知嚇。系啦，不过我哋好似好多听众都话唔中意啊，都呢套都大家都几一致啊。咁啊，即系我哋当然系从科幻角度啦，讲佢唔好嘅地方，就我都唔好理佢嗰啲 make sense 定唔 make sense， 因为其实第一集都有好多位唔 make sense 嘅，其实已经。咁但系第一集好睇啊嘛，即系虽然 make sense 啫，气氛 系啊，娱乐性高咯，起码第一集 系啊，做到啊，起码话好热血啊，好咩咁啊，佢唔系一个好严谨嘅黑晒快啫，咁唔一定要噶，系嘛，系咯。OK， 咁一陣我哋都主要係講下呢套㗎啦。咁當然另外兩件更加大嘅事就唔係戲啦，就嗰、是、啲火燒倉呀嗰啲啦，係咪嗰啲咁呀都會講下嘅一陣都。 Touch Wood 都好啦，即係啱啱夠熄咗啦，係咪我睇返新聞就叫正式叫熄火啦。 開始調查起因嗰啲咁嘅嘢啦。係 冇錯。 起因咪大家買玩具啦。OK， 咁 呀。 好啦，咁其實就都有講下其他嘢嘅一陣間，係啦，咁啊少少睇嗰啲咩作品咁啊，等到陸續再講啦，係啦，主要講呢、這個係啦，天煞。好啦，咁我哋都講下咩先啊，講下個排行榜先。好，而家係乜嘢呢？第一位 係都係天煞地球反擊戰啊，第一位。 係啦，好正常啊，但哇呢、這個成超拋嚟嘅喎，呢、這個係。 係喎，係喎，差唔多，哇佢已經比第二位嘅四倍都有啦，四倍幾喎。 哇，五百幾場雖然未到六百都好接近，哇黐線真係。 但呢個呢我又即係你都知道我用開 Movie Express 啦，我之前都講過。咁呢喂佢呢好多版本㗎天煞。 嘩 ,2D, 3D, 嗱正常咁諗啦，跟住即係有 IMAX 同埋咩 4DS 啦，佢又有啲咩 2D, 有咩 7.1, 有 3D 又撚 7.1, 3D 有咩全景聲。喂我問佢眼都暈，即係仲要排啲場次排到呢好奇怪㗎，即係哇你如果你要裝啲 Apps 拉你就知道，即係一間戲院啲時間呢跳來跳去全部都是天煞嘅。排到咁嘅。 成間都係天煞係啦。 喂佢而家今日想話575場喎，好似星展都咁上下啫嘛。 只係有80幾呀好似係嘛。 冇囉冇囉冇囉。 唔知係好多總之全線香港都係做呢套啦。 係呀係囉即係多面人晒嘅佢真係調返轉。 有啲人話其實都唔本來唔諗住睇呢套，但係都冇第啲戲上，即係都係啲院線都做曬呢出咁，冇計。 係啊，即係局體咯，有嗰啲。 局體啊，有啲人就考慮到呢樣嘢。好，咁第二位 係《愛麗絲夢遊仙境二》啊， 竟然都有啊。第三 係《非常道二》。 哇，係咯，仲有呢套。 啊，跟住啊，《憤怒了大電影》第四。咁啊，《魔獸》啊，去到第五啦。 哦，而家轉咗，頭先就唔同嘅好睇。 第六就《張高福》。 哦，魔幻森林 系啦，第七就鬼屋惊空十六二啦， 嗯， 吓，跟住第八就呢个租租传奇喎， 租租， 租租，吓，系啊，租租，系 租租，讲错， 唔系好多人， 喂，得噶呢套，呢套得噶， 唔系好多人， 我即系呢个礼拜我 highly recommend， 系啦，我 highly recommend 大家， 呢套呢套系讲个咩数家天才嘅， 系啦，即系骄阳似我嗰只嚟嘅， 系 啦， 唔系讲做， 系惯咗讲做数 嘅，系啊系，唔系个个都讲做数啊呢套唔知点解，睇下意识就调转咗两个字啊，唔知点解， 系 好， 系即系第九啊，系绑架叮叮当啊， 一阵都讲两句咁多嘅会系嘛。 系， 冇错。 第 叮叮当， 一等个， 第十就夏女又话，咪有罪 咩嚟嘅？ 喂，呢套啲人都话得，我其实我都想睇，不过就我冇时间。 系，会唔会呢套系咪未正式上啊？得几场嘅，系咪？ 我唔知 嚟嘅咋。 但系好似要 check 下 check 佢 啦。系咯，得几场可能未正式上嘅，系啦。 咪呀，第十一就飘零二啦。 系， 哦 ，OK， 系。 诶，有冇啲系今个礼拜上，但系一上已经下边嘅？ 哦，咁唔知喎，有套 《尋找》啊，有啊，《尋找婦女情》啊，《尋找婦女情》嗰個今個禮拜上嘅。 哦，哦， 系啊，十四啊，而家《沉舟妇女情》都十几场噶，佢上，都真系好好少戏院上咯，系喎，但系 O K 嘅。 咩拔粒的五十度色戒，好似系咪？ 系、啊，有套咁嘅神嘢喎、 啊。哇，犀利！ 有少少咁啊，但系唔知去边。 得几场？二十三位。 我廿三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呢个应该好似都系正式上嘅，但系得咁少场嘅。 五场 哦，唔系佢如果唔得啊，所以咪做几场算啦呢啲咁嘅戏。 唔系佢因为今日嘅，即系我估礼拜四上得多啲，一唔得你知就 cut 噶啦，你冇嘢。咁佢上天杀啦，宁愿。 咁全黑位就 系一唔得呢啲系啦，呢啲冇后悔噶嘛，一嘢 cut 落嚟噶。 好啦，咁啊系咁啦，系咪呢堆啦 系嘛？好，系啊，冇错啦。 头先嘅香港嘅观众用佢脚同荷包投票，咁啊你可以以作参考，又唔需要信晒。你可以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啊，跟住来我哋开始讲戏噶啦。咁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熄机。好啦，好，讲下咩先？讲两句嗰个叮叮当先。咁呢个 系啊，先讲叮叮当先啦。嗱天煞我知你啊，你主导啲啦吓，你科幻片去剖析啦吓，天煞就即系变咗。咁叮叮当咧，我啊即系速啲讲。OK， 咁因为咧嗱，你问我咧，即系以我嘅港产不打嘅风格咧，咁喺一刻呢、這个礼拜，我啊插到天煞反晒转。咁若然我講得太多叮叮當，啲人又話我呢就一定係肯定係為咗暗地裏捧叮叮當，所以一早插到天煞咁 ,ok? 咁所以我就會好總結輕輕大過講嘅叮叮當 ,ok? 咁但係呢我都夠膽講叮叮當好睇過天煞。喺呢個禮拜嚟計 ,ok? 咁、啊、叮叮當咩呢咁你知係前各位啦咁前各位就大部分人都知道之前拍啲叫喜愛夜蒲系列啦。咁啊，其實你問我第一集《喜愛夜蒲》都出個文係正嘅 ，OK， 我覺得正噶 ，OK， 拍得做咗味道。咁其後第二、第三年好燥，好燥啦。咁啊，另外我嗰年我唔知道係咪上年啊，最邊爛片嘅，我唔知係咪港產片爛片之首啊 ，OK， 有套叫《台北夜蒲團團轉》，就係、是、前各位嘅，真係垃圾呢套，即係雖然我你都見我都盡量撐港產片。咁但係有啲港產片爛，我都係插到體無完膚。呢套我係插到體無完膚。咁所以嗰陣時我即係都睇唔起嘅前各位導演，即係覺得佢冇料到啊咁樣。原來咁，但係呢睇完呢套咧，我又會咁諗，即係睇得出咧前各位就想有啲轉型嘅，或者應該咁講啦。佢可能之前拍完《喜愛夜蒲》得，咁啊俾人定型嘅啫。其實你見佢第《喜愛夜蒲》第二、第三集，同埋《台北夜蒲團團轉》最尾佢懶係啲雖然講夜蒲，咁但係入邊佢係想好似想講一段好幾 touching 嘅愛情。又或者可能喺入面想交代一啲，即都有啲信息想講，唔係話純一扎女玩完就算。咁呢樣我啊睇到之前各位佢套套戲後面都有嘅，咁但係手法高唔高明有一件事啊，或者睇得突唔突啊一件事啊。咁之前嗰啲又麻麻啦，你問我嚇。咁但係咧嚟到呢集咧睇得到佢想轉型，咁佢就呢一集個包裝佢即係一套純，可以話叫純喜劇啦，因為佢個目的成套戲即係都係胡胡鬧鬧啊，有啲好鮮明嘅角色啊，系啦，有啲似 TVB 處境劇咁樣嘅，即係聚焦喺都一兩個單位，喺成落搞嚟搞去都喺西貢嗰條村入面咁樣，即係似嘅。咁而且佢個劇本寫法都好多係特登鋪啲笑位嘅，有啲場口係為咗搞笑嘅啫。咁所以我定義為一套係純喜劇嚟嘅。咁當然中間個包裝就有個綁架元素咁樣，跟住 keep 跨咁樣。咁但係睇到佢係想第一就前個位其實冇拍過喜劇嘅，你問我。喜愛夜蒲佢都係鹹即係叫 H 嘢啦，我哋叫即係不至於 H 咁犀利，即係意思就有啊，即係 sell 女啦，可能性感啊，又有啲上床啊鏡頭咁樣，咁喜劇咁佢叫第一套啦，咁我 咩但係咁喎，有人嗱講咁樣喎，原來阿錢國偉咧係美人魚嘅真正嘅執行導演嘅，其實 哇係係係呢個知呢個係啊，即係係啊寫係咁寫嘅。 有人就話 執行導演係前國偉嘅， 係 啊 呢套戲裏邊有啲嘢係美人魚嗰度有出現過嘅，有 係啊有出現過，佢出現即係烏乸有㗎，即係係啦，可能你當真係周星馳導演咯，因為係啦、哦啊，你問我周星馳都唔會埋機位㗎啦，即係佢可能佢係咯放睇住傍住嘅啫。咁可能真係埋機位嗰、那個，我就係前個位，即係呢個又咁，因為佢哋即係又有淵源噶嘛。嗰陣時做又一齊做兒童節目噶嘛，同鄭伊健嗰啲好 friend 仔。咁我都搲翻阿即係阿星爺揾啦，前個位做又唔出奇。係我係咪先？ 唔會假嘅。咁人哋咁寫得唔大佬告佢啦，如果係假 係 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即係又講翻啦，即係睇到佢轉型啦。咁你問我呢套可以話係我嗱，我覺得唔算啊。即係我明啊，即係我明嘅，即係我唔係呼籲叫大家入去睇。即係呢啲戲好多嘢真係 TVB 質素嘅啫。咁亦都係一套即係叫胡鬧喜劇。咁但係就我覺得已經係前國偉唔計《喜愛夜蒲》第一集啦。 佢叫做最好啦。咁同埋就因為睇到佢轉型，咁睇到佢有心拍嘅。你問我，咁佢 人魚啊？ 咁我一定好過美人魚，我真係覺得。因為其實美人魚我都好差㗎，其實。不過就即係喺佢嗰段時刻呢，即係我評分就評美人魚五十零分嘅啫。咁呢套你我又覺得，如果中觀講我俾我評，我可能評四十零分啦。即係可能又後不住好講，你知美人魚呆到我都唔會係因為我劇本。咁係啦係啦，咁佢呢套就除咗佢有啲轉型啦，佢入面都有啲寫即刻畫一啲情嘅，即係譬如有段父嗰、那個好型嗰個石修係修哥，修哥同阿黃遠之其實父女咁有段父女情刻畫嘅，咁而許少雄即係 side cast 嘅啫，即係但係許少雄就有段女，佢個女好索嘅，即係揾咗個之前拍開咩 PG 戀愛指引啊，其中有條女大波嘅，好大波嘅，咁揾佢就做佢個女咁啊，就佢又扮係啲不肖女，咁啊中間有啲位啊俾咗許少雄，咁有啲 touching 嘅，即係有啲父女情嘅講嘅，咁主線就係講黃遠之同方力申嘅愛情。咁、 哎、 又都有刻意想做啲感動位啦 ,ok 啊。咁 so far, 即係我覺得個本心嘅嘢講到，咁但係你話手法高唔高一定又係普通胡鬧嘢啦。咁但係起碼都要有啲訊息啦。咁我有少少驚喜就佢入面就譬如啲佢啲即係我自己睇笑片就好少笑嘅認真，即係除咗周星馳啲神作啊，咁但係近期其實即係冇咩片我笑過，即係包括你話啲咩《美女神探》啊，或者知你就算 Even 美人魚，我真係冇乜笑嘅啫。咁但係呢套就真係有兩三個笑位做得，就我都笑得出聲嘅。咁但係反而呢啲笑位唔係來自黃遠之啊，即係我麻麻地中意黃遠之啲演技。咁反而係阿波咯，阿波好笑。咁同埋佢估佢唔到佢有個我係咪叫關寶偉？我就我如果對開麥我想查。 即係做分妹嗰、那個，你講 係啊，做飛鴻嗰個口好笑，佢做得好似你睇到佢即係用心演，即係呢啲叫做金草啊，我唔知佢都唔係算年紀未必係金草，即係都叫即係好資深演員啦。 綠葉啊，你話 佢唔過火嘅，但係問題唔過火，佢啲神水攞得好啦，啲口音啦，咁最後即係田國偉俾咗個位佢，講佢最後啊，即係我穿埋啦，因為我相信大家都唔睇啦，我穿埋，咁佢係飛鴻嚟嘅，咁之前啊講佢做翻飛鴻嘅啫，咁但係原來佢唔係飛鴻。佢又唔係印容，因為佢有啲身世，跟住佢又唔知佢阿爸阿媽係半唐翻，又嫁咗俾去印度，但係印容之外又唔知自己又係泰容，泰容之後又話係菲容，咁佢三個國家都有身份咁樣，好即係有啲咁樣笑位。咁原來話佢未做菲容之前，即係當佢菲容啊，未做菲容之前佢喺泰國咧就學係開武館，咁佢係。即係通啲渣咁樣，識打泰拳好粗得。咁而佢出現嗰下做呢個位咧，好好笑。即係撞得幾好笑咧，加埋佢好誇張咁做啲泰拳動作。咁跟住又中間加埋佢啲表情，跟住到打嗰下有幾過癮嘅，即係點到即止咁。雖然你知搞笑片，咁嗰下嗰幕你問我全場爆笑嘅，我都即係有啲會笑，即係知道係。咁理解啦，笑片你知係一定即係永遠係呢啲，即係誇張啊，有啲咁樣誇張失實。串埋咁，但係有喜嘅效果咯，我只會話。咁阿波又係冇得定。咁我覺得即叫做笑位笑片嚟嘅，有兩三個位，即係全場笑，我都笑。咁而入面又叫做佢又唔係話，同埋有第二樣嘢讚嘅。佢即係嗱，其實成個劇本都係一啲胡鬧喜劇堆砌啲笑位。咁但係佢最後咧，佢有啲嘢有啲伏線，原來喺之前有好多譬如啲人物有啲唔關事嘅人啊。譬如阿方力申原來點解要掛住個浪浪呢，又或者佢之前要食魚蛋，有個婆婆好開心，跟住佢之前講佢會因緣際會見過個女仔幾次，咁原來穿返晒，其實就話講阿方力申佢失憶㗎嘛，佢原來失憶之前呢查人單失蹤兒童案，咁其實表面好似一單案，但最後扭一扭橋呢就有啲嘢就串返晒之前，咁係有原來有第二單案，咁有啲扭橋位。咁我覺得又後面有少少驚喜，好似有啲實嘅，有啲嘢鋪咗落去。咁你回顧翻就即刻明成個脈絡係點。咁當然其實都有兩單案，不過就搞搞笑笑咁，最後帶出就阿方力申就即係中意咗黃遠之，即係變咗一對咁樣。咁你預係咁咯。咁一定唔係話好正嘅戲，咁但係我會有即係叫啲觀眾公道啲講啦。如果呢套戲轉曬係外國荷里活人拍，就算唔係星。我覺得就一定普遍都唔會差嘅、那個 comment， 即係嗱，我冇講話好神或者六七十分， 即係可能啲人即刻會變咗五十二分。咁但係因為係港產片，咁坦白講入場睇，我同啲 friend 介紹去睇咯，俾佢話。咁 好難啊！張鋪 又認真，即係其實係有啲 bias 嘅。即係你問我外國好多鬼佬片，即係唔好話我哋鬼佬有物質照啊。即係譬如你話《盪戰輪椅》咁計，即係都係啲戰位咁樣。咁其實你話我喺笑位個程度咧，都即係相約，我又覺得又唔係特別低咯。香港咁當然你又可以有好大因素，就因為香港你其實冇喜劇演員呢樣嘢。我又之前出過問，香港實在即係除咗星爺嗰輩啊。即係現在係冇欠缺喜劇演員，即係由到尾鄭中基，我唔覺得佢係真係喜劇演員。咁而家就唔知點解連鄭中基都退落嚟，咁啊搞下黃遠之無端端啊，幾套都揾佢搞笑，我唔覺佢真係特別搞笑。即係你話可能《金雞三》入面佢做得好出呢個角色，但永遠呢啲咧係又好似黃祖藍咁，係一啲綠葉咯。即係其實杜汶澤 even 都係嘅，你杜汶澤你做黑色喜劇嚇死人啊，難道你做主角就死啦？即係呢啲你就擺佢過隔離，好似金雞咁黃遠之咁得嘅。你話阿夢女神探啊，揾佢做主角又係炒嘅。 咁呢套得唔得？呢套 就 佢 啊，佢唔得，我唔得。即係黃遠之做嘅嘢，我冇笑過，亦都覺得好入。佢又係做翻黃遠之，即係永遠黃遠之。黃遠之冇變過，佢都係嗰啲你知不嬲，佢都有啲即有啲， 即係簡單講啦，即係呢套 啲對白會無厘頭咁，即係佢個人打嘢都會無厘頭咁，又係嗰啲咁樣。 呢套啲配 好抽離，即係冇變過。 表現好好，但係主角表現就唔得咁啦，係嘛？ 係啦，但係方力申就好少少，因為你知方力申啦，拍親熱念心嘅戲就都係永遠做翻方力申嘅。方力申就是方力申啦，係同劉德華想當年冇分別，係劉德華永遠留演翻劉德華啫嘛。 係 啦，咁但係咧，今次方力申算叫做睇得出佢放咗嘅，同埋就有啲跳脱嘅。佢因為全搞笑啦，佢都肯做嗰啲下巴位，或者即係哇淋曬水，有啲 sell 身材，咁中間又俾人打，咁我覺得有叫自己有個框就 break 咗咯。咁我覺得值得鼓勵嘅，因為我你問我自己個人，我又幾 buy 方力申，即係加上即係紀念日後咯。咁紀念日入邊嘅係唯一我熱念新，我冇鬧嘅戲嘅，即係紀念日其實我覺得唔差嘅。系啦，系啦，系啦，有班有玩，不過最尾都係念心解啫。佢冇呢個結局，我覺得 O K 嘅成件，係係啦，既然又 O K 嘅，我頭開得好，係。 永遠黐住 Steffi 就唔好睇噶啦， 係 咪？ 係啦， 套咪有啲突破咯，起碼換咗個女做啊黃遠之咁都夠驚嚇先啦，最少係嘛？ 照片嚟講好 啊，係啊，但係導演都特登用呢個反差，佢特登有個位又講起黃遠之，跟住另外佢隔離鄰居嚟咗個索空姐，嗰條女又好索嘅，即係又係之前拍過前個位嘅戲，咁啊講佢話著曬波衫啊，又啦啦隊又短裙又制服又滑咁樣，咁啊叫佢識友啊方力申咁，咁但係黃遠之就嗰陣時已經叫有啲情有漸生情愫，不過就未正式咁樣就有啲咁樣笑位咯，即係又係。佢就飾演下巴啦，一困落去個畫面，一定係及住嗰條女，但係阿黃遠之有啲妒忌咁樣，整啲場口出嚟又搞佢啊咁樣。咁你問我佢會用呢啲嘅，即係你知啊，前個位佢好識拍呢啲應該話。咁你我都 OK 喎，即係你俾我放咗荷里活，好多人都會用呢啲橋嘅，即係係咪先？有個隔離有條索佢同個老婆，係咯？呢啲叫又唔好話係荷里活啦，即係唔好即係啲電影戲劇橋啫嘛，即係通用噶嘛。不過即係點樣演得點或者拍成點？ 咪做笑片，黃遠之一定唔係佢唔係首選嘅。我推薦嘅咧，下次試下做啲貞子啊、家爺子之類啲角色咧。哇！即係我見到已經聯想起呢啲樣啊，我見到佢已經 係 啊。即唔使化妝啊，唔使化妝素顏，嘩幾真係就得㗎喇，我覺得係啊。 係就已經贏咗。 我呢套戲睇到個 poster， 我都唔知點諗起呢啲嘢。明明笑片嚟㗎，但係呢點解諗起啲恐怖片嘅或者係啦。 同埋佢叮叮当都有意思嘅，即係套戏佢后咪就係穿啦，佢原来佢搵緊嗰个女仔，那个女仔有个叮当挂咗落去度。 呢啲摆明冇拍㗎啦，唔 係啦，即係佢第二单案个都系绑架，嗰、那个先系真绑架。 同咁同真 架。嗰个唔系真绑架，都系伪绑架，后咪证实就唔系绑架嘅。 同叮当。 咁佢自己就唔系真绑架，因为自己佢开头諗住做俾阿石修睇。即係佢同石修關係好差嘅，但 係 後期就變咗真綁架。後期嗰啲本身夾佢嗰啲人就變咗真綁架。即係你遇大橋係咁咯，係啦。 唔係你解釋同叮當有咩關係？ 咁佢同哆啦 A 夢叮當冇關係，但係佢同戲入面有好多叮當，即係真正實物會響嘅叮當，好多又有啲咁樣嘅串聯。 嗰啲叫 long long。 係啦，係啦。咁因為戲入面。 嘟嘟嗰个叫咩？诶、啊，阿黄远之叫丁丁，佢个花名叫丁丁。咁、 哎、 而最后揭穿系啦，方力申系叫阿当，咁所以食少少咁样，系系啦。 系啦， 讲 穿咗。 系啊，系啊，类似咁样咯。咁、嗯、咁，但系你问我，佢又有少少叫做特别嘅。之前个位都已经拍到咁多套啦，咁我谂佢都可以有啲死嘅，同个老板拍自己嘢。佢一開頭佢個包裝咧就好宏大嘅，佢有啲 CG 直頭拉到佢全 太空 啊，有啲星球，跟住又有 UFO 嘅，咁有啲 CG graphic 畫咁啊，跟住即係有句 VO 襯住就話、啊，即係講到就話萬有引力嘅，咁其實真係都嘥曬嘅，就坦白講啊，過一拍啊 ，OK， 咁啊又話講到人與人，即係地所有人地球都有萬有引力，咁啊即係其實最後揭示翻個電影主題咧，佢又想講即係譬如人與人之間都有個。有个万有引力，咁即係你又逃避唔到嘅，终归系你啊你，咁即係有啲即係似姻缘嗰种感觉，不过就用咗咁样嘅角度讲。咁而佢个头即係 opening 有个 shot 系佢个探船飞过个月球嘅，咁佢都有啲叫心思位，就最后喺绑架打斗过程呢，佢就踢咗个 cushion 出街咯，咁、那个 cushion 就特登就系嗰个飞碟嘅形状。真係一模一樣嘅，咁而佢又咁啱飛出去嗰下就划破咗個，即係個背景就喺月球嗰度飛過，即係個影落去嗰下，啱啱出飛出街咁就喺個月球前面過咁樣，咁佢有呢啲心思叫等你串翻同 opening 嗰啲瓜皮原來有意思咁樣，即係有呢啲都你問我，你話係咪爛片就肯定唔係，即係睇得到前個位係都有心思，咁你當然你話。是不是好看我又不會說合格啦你問我。 但我 都留嗰句四十幾分咯。但我夠膽企出來講咯即係我亦都夠膽 Facebook 講咯。今個禮拜叮叮當好睇過天煞喎。咁唔係叮叮當拍得特別好咯而係天煞拍得好差咯。係呀之前就咁因為你知道我一講話哇你今個禮拜睇天叮叮當叮叮當都唔好睇天煞啦咁啲人實又話我肯定啦。 唔係話套叮當好睇呀係天煞太差真係。 係啦我就話天煞太差咋嘛我自己都想捧啲叫啲人去睇㗎。喂但我第一日睇完咁樣我點敢同網民講呢我講咪即係啲人又話我收錢。如果喂唔對版喎不打係咪呀有啲嘢呀咁樣呢套爛到咁。咁我都要有我嘅專業性㗎嘛我真係忍唔住。嗰晚就出問真係谷鬼氣。好难到咁样一套咁嘅大制作两亿成本喎嘛。 讲完叮当未讲完。 讲完啦叮当讲完。我唔讲唔敢讲太多嘛。 入正题入正题。你俾我讲下讲一讲先你俾我讲一讲先天煞你俾我讲一讲先。 係呀你讲先你讲先你讲先。 你我惊我阵间我唔记得我想讲咩。 好啊好啊请讲。 有啲失忆咗嘅。咪我讲几句嘅。即係第一呢套戏呢就係摆到明系为咗赚钱而开因为呢系一个新系列。佢係諗住拍落去嘅。 係。 唔知道拍落去幾多集喎仲諗住。 係。即係變做 series 啦。係咪 佢咪又係睇你媽寶啊睇你 Star Wars 開得咁過癮。 o、okay, k 咁你唔係呢啲唔係三部曲嚟嘅唔好咁計睇少。即係佢係諗住拍落去嘅。 明白。 即係電視劇搬上戲院做咁啦你當。係。咁佢而家暫時呢就諗住嚟緊仲有兩套先啦最少。咁但係呢佢又唔係拍板㗎喎佢又要睇下今次個票房即係都係好麻煩㗎喇。咁但係呢佢又喺今次呢個戲入面呢又已經鋪排定下一集嘅嘢㗎喎最老土嘅。 Okay. 即係例如嗰個所謂一個波咁個外星我唔可以用 第三物種係咪可以叫做係啊？ 佢叫因為佢唔係人嚟佢係一個機械嚟 嘅。我哋圍攞喺度笑話佢係寵物小精靈嚟嘅。 精靈頭係都得你咁講都得。咁啊其實就下一集就應該是 Power Ranger 嚟嘅，我覺得 係係係 已經齊曬㗎啦，一個鬼仔啊個紅戰士係就有個傻仔啊，咁一定又有個傻仔嘅 OK， 咁 冇錯 就 有下把位啦，我哋叫做喜劇上嚟 嘅 下把， 一定下把嘅，即係總有個係僆仔啲嘅 OK， 咁有個黑鬼我一個人 Power Ranger。 是啊是啊非意識人種啦又要即係嗰個就調返轉唔用先進武器㗎嘛用最原始武器㗎嘛。 唔係我講主角 class 啊。 我明白我 OK, 有五個人嘅 ,OK, 你有睇到咗。 係明白。 呢五個人 exactly Power Ranger 嚟嘅 ,OK? 一個我講多次 ,OK, 一個白仔 ,OK, 白仔 一個係比較好似你覺得佢僆仔啲咁樣嘅 ,OK? 咁另一個呢就黑人 ,ok, 咁跟住有一個嘅鬼妹跟住有一個亞洲妹咁。 係亞洲妹 ,ok, 你諗係咪恐龍戰隊第一即係最初嗰個一個種 族。係啱啱。 咁其實我又覺得佢根本係 係咁樣嚟嘅啫，呢個角色嘅設定唔係啲咩嘢嘅 ，OK？咁啊，你夾硬鋪咁鋪咁呢？佢話下一集喎、都係繼續講呢幾個人嘅，即係都可能呢件事嘅兩年後咁嘅啫，即係唔係又跳廿年嘅？ 明啦， 係啦，呢幾個就係 keep 住係主角嚟嘅，暫時都咁、我唔知佢咪已經簽曬約定點啦 ？OK？ 咁、而呢套戲咧開嘅時候咧，佢哋係一個火車頭一樣一帶一路一樣噶啦 ，OK？ 即係我就一定開落去嘅 ，OK？ 你邊個人上車就上車，唔上車就罷就。即係呢個戲呢，唔係話睇下啲人返返嚟做啊，上啲主角有齊唔齊人先諗，佢唔係咁嘅。即係佢係總之我開車，我就算佢上一集嘅演員一個都唔返嚟，我都會呢套戲都會拍嘅。咁即係話呢，佢個故事係睇住嚟寫嘅啫。你明唔明？即係佢唔係話有咗個故事嘅，就佢咩唔係嘅 ,ok? 咁就咁啦，咁就 call 人咁第一個啊 ,Will Smith 就 suppose 要返嚟啦，咪即係上一次嘅叫做兩大男主角，一個 Will Smith， 一個就係烏蠅人㗎嘛。 係係冇錯。 即係主要嘅兩個最大男主角啦，即係雙雄嚟㗎嘛。有一個話唔返嚟 ,Will Smith 唔拍 ,ok? 咁其實呢套戲如果你正常就唔開唔成㗎啦。 嗯。 係咪即係英雄本色咁周潤發都話唔做，咁你要拍咩啫。又冇周潤發冇狄龍咁有返曾江喎，咁你睇唔睇 除非拍到新英雄本色，佢換曬啲人啫。 都有啊，都有啊，都有啊。咁就反而又得，咁就得，係啊。但係佢又唔係喎，你呢度英雄本色二喎，係講嚇。係。咁竟然又冇周潤發，冇狄龍，咁得翻曾江，咁張國榮就死埋啦，早已經冇辦法啦，冇意思啦。咁咁都得，咁你都開得醒，咁即係就係佢唔理啊，講都唔理，曾江都唔翻嚟，我都照開噶啦。係。咁但係我話續編喎，唔係 reboot 喎 ，OK？ 嗱，有人問點解唔索性 reboot？ 咁但係。總之佢就選擇咗唔 reboot 啦，咁佢就求其作啲理由啊 ，OK Will Smith 唔翻嚟啊嘛，得死咗，呢個角色死咗 ，OK， 咦呢條友上集你唔係死咗嘅咩？阿博士，咦你又翻嚟咁啊？我阿 Data 啦，即係 Data 啊 ，Star Trek Next Generation 嘅 Data， 喂我冇嘢撈啊導演呢排嘛，成日就去簽名會嘅咯咁，啊得啦得 OK， 你肯翻嚟俾面 OK， 我作都作到你個角色翻生得起咁樣，咁嘅就係一個咁嘅戲嚟嘅 OK。喂大佬你个捞冇嘅。 咪但係我觉得你懒啦，我都出咗问啦，咁但係问题。喂喂我 一个精神我是为咗搵钱。 但外人有人话就呢啲叫集体回忆喎，话回串返集体回忆，有上集哇二十年前睇嗰啲角色好感动啊。 咩回忆啫，有咩回忆 係我所以就我就话我教啲观众喂串返啲人乜落去，啲唔系叫集体回忆喎大佬，你要拍返对版先叫集体回忆嘛。你有個人所去嘅廿年後下場，咁呢啲叫回憶咩？我覺得有啲咩 問題就係你主役嗰啲人冇翻到嚟，咩回憶啊？咁你睇英雄本身，你回憶係咪喺曾江度啊？ 係咯，咪咯，即係嗰啲你出翻個人物就唔好叫話咩又話串翻起係啲彩蛋嚟㗎，又或者又話咩口頭口幹啊串翻上集，咁呢啲咁唔係咁低啊？你睇劇本，即係睇電影。 你起碼主役嗰啲人要翻嚟 ，OK？ 如果 Will Smith 其實你個輕重唔同㗎，你唔係話十個人翻嚟，嗰二十個人係一樣㗎嘛個輕重。 係 你主角 Will Smith 其實係佔好大嘅重量嘅喺呢樣嘢上面。如果佢唔翻嚟咧，呢度根本就唔係 Independence Day。 咁你有咩意思啊？你其他嗰啲配角翻一百個翻曬嚟，以前啲 Kelly Fair 都翻翻嚟又點啫？咁樣用啊？ 咁同埋你問我上集成功好其中一個因素啊，其實上集好多人啲人都即係有啲人又咩咧話啊今集爛，其實上集都爛嘅啦，你哋咧應該當爛片睇嘛，咁樣即係冇個要求咁高。咁但係其實真係好唔同，今集唔上集呢啲要真係講。咁但係我會總結翻就係上集其實個成功因素好大程度，除咗佢娛樂性高啊，或者個片種咁樣有啲大美國主義啊，佢好大程度係即係佢捧紅咗 Will Smith 嗰陣時嚟計，佢拍到個角色會鮮明咯。 冇 錯，即係其實入邊冇咗 Will Smith 嘅演繹，淨係得變形人魔上集其實未必 work 嘅，即係叫做方程式。咁所以 佢上咗 係咯，即係功臣嚟嘅，可以話啫啱啦。即係上集嘅功臣，或者我覺得係核心價值嘅嘢，今集就冇重現。係啦，係啦，就 唔係佢上次個劇本咧係 OK 嘅，即係你係佢係表現得到嗰種熱血啊！即係起碼嗱，你上一集咧，佢哋輸嗰陣，你觀眾係會隨住佢哇，即係 係真係會真係會有啲叫激昂啊嘛，激昂啲啊嘛，熱血沸騰啲啊嘛，係。 因為我哋同美國。有親咩？係咪先？嗰陣喂，你個白宮爆炸，喂，我完全唔係因為美國，係因為你覺得喂地球係冇希望。 係啊，真好似滅絕之戰。係啦， 我哋都唔係美國人，但我哋睇都會有種 感動，即係覺得嘩真係冇啦冇啦，即係地球要輸啦，係咪佢的確係輸㗎嘛，佢輸咗先㗎嘛，開頭嘩慘啦，我哋點樣點算呢咁樣，即係你係的確觀眾係會隨住佢嘅戲去起伏，佢係做得到㗎上一集。 冇錯。 嗱雖然有啲人話睇戲嗰時候少呢啲戲，唔係嘅，你翻睇佢都仲係有呢個效果㗎。 係。 你翻睇都有效果，即係我剛才自己傾偈我哋都講過啦。你話一啲戲唔好笑，因為咁多戲，咁唔係呢，你周星馳我睇100次我都仲會覺得好笑，邊度關事啫？人哋嗰時咪其實佢呢對當然其實佢個班底基本上都係嗰啲導演啊嗰啲人嘅，咁但係我唔知佢做乜嘢啦，即係食咗屎啦，你可以話係咪啊？咁但係我就覺得佢依家係做唔翻嘅呢個第一呢、這個劇本。 唔係佢個導演嘅都其實拍爛片嘅機會大過拍好片嘅。 嗱呢、這個導演拍災爛片 係啊，佢話咩？喂，災爛片之父啊嘛。poster 咁講啊，我從來唔認同啊。 咪佢咩唔係啫？嗰啲唔好睇嗰啲戲，咪災難片咯，仲唔係災難片？ 係啊係啊，你咁樣理解又啱啦，係啊冇錯。 但係佢都有好睇嘅戲嘅，咁又唔係套套都唔好睇，即係佢拍咗好多戲嘅 ，OK。咁佢亦都唔係淨拍荷里活嘅，因為佢本身好似係德國人嚟，好似係嘛？ 係啊，德國導演定係冇錯。 咁有啲戲我哋就冇睇過嘅，係啲德國即係嗰邊歐洲邊先做嗰啲就我哋唔去評論啦 ，OK。咁但係其實佢就。都好真係好多戲嘅，你連嗰時嗰套即係有一套叫做十三樓啊，真係， 嗯， 十三樓即係嗰個十三係個 virtual reality 嗰套，嗰套都幾出名啊！即係如果你喺個電影概念上啊，嗰時已經同你玩 virtual reality 係嘛 ，Matrix 都冇咁早啊，即係佢仲早 啲，係喎係喎， 咁 啊冇係好早 嗱，唔係佢拍得好，但係咧嗰啲電影概念啊，都係得嘅，拍就好一般嘅個拍，即係如果講導演手法就。咁但係佢都有幾多戲，你仲有沙機啫。嗱，沙機其實我唔知啲人鍾意電視劇，我完全唔鍾意電視劇版本嘅。但係我覺得個電影版本沙機係唔錯喎。 咪以94年啦，因為好耐啊嘛，沙機咩有個輪度轉嘅嘛，係咪好台？係咯，即係以94年嚟計，佢我覺得算叫大片，即係都叫幾地標，係咪叫指標性嘅科幻片咯？你問我係啊。 祖國 Independence Day 嘅。咁另外仲有啊，嗰套阿 Randam 同阿係咪龍格爾嗰套 Universal Soldier 都係佢喎。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咁但係嗰套佢係純粹做導演啫，佢就唔係去寫嘅，當然咁嗰套唔知算唔算爛啦，但係嗰套其實都有好幾個續編，即係其實呢仲有啊最經典啦，哥斯拉唔係啱嗰套啊，即係嗰套蜥蜴 係啊第一套啊，呢套最爛囉 嗰套呢，咁就真係嗰個真係最爛啊，佢做嚟講係啦，咁啊但係電視版嘅哥斯拉又有份喎，佢又奇怪喎，佢又有份喎，不過佢表達呢當然就係咁其實呢好多㗎， 咪咩明日之後啊 ,2012 嗰啲喎。 係啊係啊，之後係啊，之後叫兩套叫穩打穩扎啲，但你問我其實好麻麻。明日之後我覺得麻麻 ,2012 我覺得。 明日之後好啲啦 ,2012。 係啊，明日之後叫十少少 ,2012 太誇啦，係啊。 爛片嚟㗎，我仲冇我嚟講啊，有啲人覺得好好睇㗎，係啊。 係、 啊。但係有一套白宮末日都係佢喎。 白宮末日就調轉喎，啲人覺得唔好喎，但其實我覺得白宮末日好睇過啊另外嗰套啊，即係《自由三百》嗰套，《白宮末日》係邊套咧？反正係即係係啊， 即係倫敦咩《白宮淪陷》嗰陣時鬧雙包嘛，兩套啊嘛 鬧雙包嗱，G.I. Joe 嗰個男主角，再加電人啦，即係《蜘蛛俠》裏面電人做美國總統嗰套。咁其實我又覺得嗰套唔係好差喎，我反而嗰時咧，我中意呢套多過啊《自由三百》嗰套添啊。 系啊，呢套系啊，咩美国队长会打啊嘛呢套，记得后屘立咗支枪冲入去噶嘛。 呢套系得意啲嘅个感觉，因为佢唔系 exactly 系 serious。 佢当双雄片咁拍嘅，其实呢套系啊，即系一个美国队长论个差佬，我记得嗰时系啊。 佢好中意揾一个瘦女做嘅， 系 嗰个咪叫 Joey King 啊， 系 啊呢套戏有嘅， 系 就系后屘咧嗰个啊乌蝇人个老豆咪上咗佢哋架车揸车嗰个， 系 嗰个 Joey King， 明白。 咁咪變咗佢好鍾意揾嗰個女仔嘅，唔知點解。 係。 佢好多戲都有揾佢。嗰、那個女仔而家唔係好細個㗎啦，你睇呢套入面都唔係好細個啦。嗰、那個女仔邊個呢，就係、是、上次做 Conjuring 即係嗰個鬼屋一裏面嗰個女。 哦。嗯、 好戲。好戲。嗰時好戲啦，而家人知唔知變咗性感女星咁。冇 細。而家變咗應該大曬啦。嗰時計咪係囉，仲係小朋友。 好戲呀好戲呀。咁當然佢成家嘅，有幾個姊妹呀，佢啲家姐仲正呀。呢個就唔靚，佢家姐靚㗎。 系 啦， 哦， 系，咁 anyway， 咁其實都滾咗好多人翻嚟啦，咁包括今次咧呢度續集咧，咁你嗰啲舊人唔翻嚟都係霸走啦 ，OK， 咁其實有好多角色都冇翻嚟做嘅，我都唔記得嗰陣上集上一集死咗定咩，我都唔記得啦，即係包括烏蠅人個老婆啊嗰啲咧， 哦， 我都唔記得係咪死咗啊定咩，我都唔記得。 即唔係即唔係老婆㗎啦，好似好似離咗婚㗎啦，即係總之上一集 係都有電話㗎嘛，因為係白做白工㗎嘛，佢個前妻嘛。 咁佢咪同阿第一夫人一齊死咗？ 係啊，一齊係啊，一齊㗎嘛，冇有冇死冇死㗎喎，上集 冇死啊。咁啊咁啊，總之都冇翻嚟嘅今集。咁今集就整咗新女朋友俾阿烏蠅人啦。 係冇錯。 咁新女朋友就一個都係一個咁嘅科學家女嚟嘅。咁你見佢個樣子都唔後生㗎啦，都成個 Linda Hamilton 啊，即係好似 Terminator 媽。但其實嗰位 中女啦，即係簡單嚟計。 嗰、那個女咧，其實就以前啊超級靚女嚟嘅。OK。係。嗰、那個叫做我都唔識讀佢名啊，唔知叫 Charlotte 乜嘢咩 Gingberg 咁樣，即係嗰個以前就係做嗰個叫 Little Thief 即係小偷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嚇，嗰時係美少女嚟嘅，好嘅，法國妹嚟嚇，咁而家梗係好老啦。諗呢即係呢個就叫做係可能歐洲有啲名嘅演員，即係總之今次咧佢都揾嚟好多唔同地區啊一啲即係有啲名嘅 ，OK， 咁都係 Angelababy 就叫做即係 OK 啦，即係起碼華語圈都識嘅，係咯，佢做呢、這個。即 系 呢 个，可能鬼佬觉得佢靓咯吓，但我完全唔认同噶，我不嬲觉得 Angelababy 除咗因为整容啊、胶面之外，佢本身都唔靓。 咁喺呢套戏入边， 我就觉得咩眼大大咁样，望到佢鬼咁样嘅，我觉得近嘅。我啊好差嘅呢个演员， 佢唔系咁重要嘅喺套戏入边 ，OK， 即系花樽角色，但系佢又唔系话好似阿周杰伦上次咁样嘅，又未至于嘅。咁你话晒喺 Power Ranger 入边个中国妹咁，佢都冻喺度噶嘛，系咪？ 系， 即系都冻喺度嘅，咁佢都有对白有剩嘅，咁我基本上又唔会好讨厌嘅，咁但系好奇怪，香港咧，就算有好多人话啲集中意睇嘅人咧，都系咁闹佢，咁我又唔觉得佢有咩问题喺度入边嘅表现，咁又过一公。 系啊，我点问我觉得表现啊，即系叫俾嗰啲位佢嘅，即系叫做已经唔系花瓶噶啦，佢叫做。其实严格讲，剧本上系第二女主角噶啦，因为冇即系女 都冇女根本冇错。 系咯，都叫第二女主角，咁但系你问我。嗰啲表情位啲係好難定嘅，即係嗰啲，哇！個機度又喺度扮喊啊，又講咩長叔叔啊，又擰轉頭咩癲啦 first 啊，即係你，我覺得係唔好咯，即係我都得嘅，我打曬眼陣嘅，見到佢演繹就 係啦。最尾嗰個咧，即係嗰、那個你話我話即係僆仔啲嗰條友話，學阿雷神細佬咁打個車輪，就問佢使唔使打個車輪啊？佢話不如食餐飯先，即係個 dinner first 嗰下突然間笑一下咧，唔知點解變翻以前咧未整容光牙嗰個樣啊！突然間 係好怪啊！嗰啲 pose 都影到佢隻眼又成日睜大，我覺得睜大都假眼睜嘅啫，喂，即係得咯，你問我係啊！ 但係我又覺得佢即係叫做 OK 啦，套戲入邊令到佢其實都唔係咁重要嘅，覺得佢個角色咁啊叫做棟喺度啦 ，OK， 咁我爭嘅，我冇爭嘅，咁啊 OK 啦喺度啦，咁你話嗰啲。蒙牛啊 ，QQ 嗰啲咧，對我嚟講啊，零點幾秒過咗個場咧，我就冇乜大影響。但係好多人又覺得好硬眼啊。咁 但香港嚟嘅意識形態啦，你加依啲就死啦。但係你我又覺得唔係零點幾秒喎，我蒙牛我早過三秒 close。 對套戲 都唔係好緊要啦，你冇變形金剛，你拎出嚟係唔射喎。 係咁，但係佢變形金剛蒙牛都係影住一個櫃有蒙牛，佢今次 close 喎，大佬仲要你好特地，佢成嚿嘢好 cyber 啊嘛，喺 cyber 入邊佢有個現一刻見到嘅蒙牛包裝，我真係撞咗嗰下。 仲要啲有白事啊，回到未來劇本乜嘢啊？ 咁 佢點樣要拎出嚟 sell 嗰陣時，佢點樣 sell 法嘅啫？咁佢要冇變金剛嗰度拎住啲奶喺度啜下啜下咁，影住啲做咩啊？ 咁啊變咁當然變金剛都係死㗎啦，即係都係嗰時係插爆 嘅。入色咧就非常 border 到我嘅睇。 係啊， 呢套戲冇 OK， 至於我自己嘅觀感上，佢未 border 到我，即係我理得佢飲乜嘢啊？係咪先？我理得佢個網絡用 QQ 定用乜 Q 啊？係咪先？即 係佢轉咗用咗唔係大陸牌子咁就冇嘢㗎到時。 佢一個劇情上佢未 border 到，因為佢好快嘅過咗嘅。佢未至於有段戲專登喺度做㗎嘛。 係咯，佢每晚拎出嚟係咁整。 變形金剛咧，佢就好專登攞嗰盒嘢出嚟喺度做一場戲俾你睇啊！嗰下我就反而好影響到我嘅。OK， 呢度如果我當佢飲嗰樣嘢 whatever 嘅嘢啦。OK， 嚇，佢劇情上佢未 border 到我。總之我自己 OK 嚇。咁啊，總之整體嚟講咧，呢套戲就我非常之咁失望嘅。OK， 嗱，其實佢都係有齊所有元素㗎，佢亦都重現翻好多第一集嘅一啲嘅，即係想做翻一啲嘢出嚟嘅。咁但係冇 point 㗎喇，睇完套戲呢你唔會有任何一個鏡頭記得 㗎。係。我反而我好記得，我記得隻哥斯拉。我好記得喎，如果你話講記得，講印象記得就。 可以製造咗最經典嘅畫面嘛，就係一炮打爆白宮呢啲。 哦，係。 叫做喺電影史上可以留低嘅嘢。 唔係，但你問我咧，即係我話即係叫曲線要講明啦。呢集劇都有嘅，佢咪一架飛機圍住佢轉，跟住又係要捐落個窿。 唔係啊，我講 呢個畫面，我覺得變成爛片之首咯。 唔係咁，你真係爛片有 調翻轉係爛片嘅標誌嚟。 係咯，你講爛片，我講經典，即係佢到咧紙上面，佢有邊一個 shot 可以留為一個？一个 系啊， 冇啊嘛，呢集完全冇、啊。 即系正面啦、啊，正面嘅就冇啦，系啦、 啊。系咯、啊，完全冇嘅。你嗰啲哇，咁同埋咧，佢好多元素咧，都系抄翻嚟嘅。O K， 唔系啲日本动画，就啲第二啲戏咁。咁你纯粹喂，可能呢排都兴打翻大怪兽系嘛？你又哥斯拉，又 Pacific Rim 系嘛？光线太平洋。咁佢又整只怪兽嚟打。喂，大佬啊，呢套戏点解会有怪兽噶？你有怪兽，你都夹硬话佢系。生化武器咁，即係佢哋可能佢放隻怪獸出嚟，咁都仲 make sense。有咩理由啊？嗰啲外星人仲細隻過啲人嘅，佢嗰隻母體係會巨大到咁樣咧？平時嗰啲屙督屎都大嚿喎，佢啲仔，即係意思有冇搞錯啊？ 係啊，公司咁大，但係最大鑊就係咧，佢大冇緊要喎，我話唉算啦，當你周不時你啲嘢咧，佢都預咗腦殘噶啦。咁啊大得嚟咧，佢冇設計啊嘛，佢大係真係倍大啊嘛。佢真係就咁成大二千倍都唔緊要，佢都仍然要笠個裝甲喎，咁都算啦。佢個裝甲一樣樣喎，咁算啦。咁變咗無端端你見到嘅嘢突然間即係倍大咗，咁你已經係本身已經係爛片搞笑啊。所以到佢倍大咗咧，佢都仲係揸住支槍呢下先，我頂唔順啊！佢做乜嘢倍大咗？佢冇武器嘅，佢仍然好似小朋友，即係等身嗰啲外星人係揸住支槍，佢要知咧倍大咗嘅槍。仲要係 highlight 咧，佢哋主角會揾飛機射咗支槍先嘅。咁呢啲咪交啦，大佬啊！你唔係咁彌補啊？ 唔係唔係最交，成套戲最冇辦法可以解得通嘅咧，就係阿前總統即係犧牲自己運個核彈入去炸鬼個 quip 係， 佢都有絕對領域可以核彈都頂得住。但佢嗰個所謂絕對領域咧，後屘可以俾阿總統個女咧，揾個飛機砰打爆喎！哇嚇！ 係啊，我都唔係好明，佢嗰個其實冇解釋，佢之前都冇解釋過話佢而家啲炮。但係嗱，應該咁講，少少要講翻空戰嗰啲飛機咧，係咪都好似有啲鏡頭係打打下係有防護，但後屘都打得入咁㗎？係咪有啲咁樣嘅交代好似？即係因為我理解佢嗰啲小飛船都有防護罩㗎嘛。即係如果用翻以往嘅套路， 都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頭先俾我睇就係佢直情連核爆都頂得住啊嘛。 係哦， 咁我講核爆頂得住嘛？咁你核爆都頂得住就冇理由子彈打得入啦啩？ 呢個用機戰嘅解釋方式喎，要 機戰嗱，我 即係由內而外，同我由外而內。 唔係，機戰可以買一啲嘢嘅 ，OK， 或者計 energy 嘅，得馬仔解釋。 機戰咪計 EN 嗰啲能量，佢每次用防護罩去扣 EN 嘛，咁佢扣曬啲 EN 之後就冇咗防護罩就打入噶。 咁呢個第一可能啦，第二就 是女。第二就係因為本身啲駕駛員用咗精神指令啦，有直擊嘅嘛。 佢買曬 咁無視防護罩一射會入到去啊，就可以。 無視直擊，佢買曬閃，買曬熱血，買曬必中，係嘛？ 係喎，你講得通喎，明白。 如果打機就係咯，仲要打機戰啫喎，你打射擊 game 都唔可以咁嘅喎。 系，明白。 系机战啫，机人大战喎，系先得。 哦，咁其他都系计能量嘅，个保护罩用晒能量咪射入咯，呢度。 系。 我睇到戏唔觉得系咁咯。 咪正常近视冇咯，一向都唔系无限能量咁射极都唔入噶。 系。 算吧。 咪同埋佢又咬，其实我最尾都唔系好明，点解无端端我地球人又有个保护罩，可以叫引佢过去？佢如果一早有个保护罩，神早唔用喺啲美国政要嗰度，系嘛？我都唔系好明白。即係最後點解無端端又突然間下個鏡頭兩分鐘後又有個保護罩，好似係一早有嘅科技喎，定係點啊？ 嗱，呢個系列本身咧就係啲科技都係唔 make sense 嘅，第一集都係可以用人嘅 virus 啊，人嘅電腦 virus 入侵人哋嗰部生物電腦，完全都唔其實唔係嗰樣嘢。都算㗎啦，呢套戲。 係啊係啊，都算啊都算係啊，即係嗰陣時都匪夷所思啦，係嘛？ 從來都唔合理㗎啦，佢講得唔合格嘅呢方面。咁就係呢套係即係個飯博性係比上次仲更加。 系啊， 好多位好嚴重。 系啦、啊，我會又咁講，又同翻觀眾講，好多人都話喂上集都係咁啦，啲設定。嗱，我成日咁講設定，你冇得拗嘅。我就會話你設定就因為係個導演你要佢要咁講，你冇咁講咯。咁但係當你設定咗啲嘢，譬如就係話啦，你話我設定係電腦病毒可以入侵到，咁so far嗱，你可以話條橋唔靚，或者喂咁邊有咁㗎咁樣，但你又唔可以話佢，因為我設定係咁。咁但我成日講就話點解啲嘢叫繁駁？當你設定咗。 但係你之後個進行，你係要建基你個人物嘅世界觀同埋建基嘅人物性格嘅，即係你唔會話設定曬啲嘢啦，但係就原來講美國總統喺咁嘅情況走咗去卓女而唔夠地球啊嘛，咁你即係你明唔明？即係呢啲咪就叫做係反駁咯。咁你設定咗你係咁樣嘅設定，但係你有啲位你又唔遵 break 咗個 rules， 你又唔遵守，咁呢啲咪唔知做乜咯？即係譬如你話啊。皇后有飛機啦，唔計皇后點樣要走出嚟啦，即係呢啲後講，關於劇情上都叫深層次啲。純粹一個攻擊畫面，個皇后有飛機，佢冇咗保護罩，佢吹街，200架飛機圍住佢轉，嗱呢一剎那都合理。咁但係到佢見到敵機有兩架，咁你皇后有地方200飛機圍住佢，咁嗰啲飛機點解借嗰剎那嗰個鏡頭，點解又借圍住佢轉咧？點解佢唔可以叫拆五架出嚟？追擊嗰兩架飛機，咁你其實已經個攻擊已經可能唔成功啦。咁另外就係你開頭個皇后打咩啫？你有五百架圍住佢，咁你其實嗰五百架唔打，佢散出去射地面啲人，咁其實已經贏咗個長戰役嘅好啦。咁呢啲咪叫做唔合理咯？即係你個設定，我都唔 judge 你，你係要咁大嘅即係女王，咁你自己戇居啫個機械設計，我會笑你啦，但係我唔會話你。咁但係問題你個設計你配大咗，但係點樣配大埋支槍啫？咁你咁大個，你後面你可以裝炮啊，大佬你咁樣分咗浮油飛機炮裝到啊，咁揸翻自支手槍咁樣，支手槍就要配大翻啦。咁呢啲咪叫膠咯？即係你問我。 唔係你就要設定，你都要有合理性嘅，唔好話設定就唔使啊。你嗰個種族嗰啲嘢嘅 size 係幾大 ？OK， 你 queen 係啱啱。 但你唔係大啲啊嘛？你而家大佬，你嗰個種族就平時嗰啲細路咁細，仲矮過人。但你嘅驚就怪獸，嗰時都係咁大啫嘛。你完全呢個係唔合理㗎，唔係話設定合理㗎。喂，你設定乜都得㗎？你以為？梗唔係啦，大佬啊！你嗱，首先你呢樣嘢咧，就你有第一集又要基於第一集嘅嘢，又要基於之前嘅嘢。即係你設定嘅，你又要基翻自己曾經講嘅嘢，但係當然呢度佢從來冇話過佢個 queen 係點嘅，有 queen 呢樣嘢，咁你都唔能夠話，喂，我鍾意話個 queen 係怪大怪獸得唔得？ 即係用咗奧蘭之力㗎嘛？ 喂，你需要有大怪獸呢個場面係，我唔會話唔可以嘅，你咪做一個生化嘅，甚至乎 係啦，或者派條鏈咯，話佢利用咗第二個外星人咁咯。 唔係你本身嗰啲甲都係甲嚟嘅，咁我有等身大嘅甲，你俾唔俾我有個超巨大嘅甲啊？ 超級機械啊！ 我裏邊嗰只嘢都係丁咁大隻嘅，但我揸只咁大出嚟得唔得啊？喂，佢需要你同我講話，你裏邊嗰只 queen 係其實係照倍大咁。戇居咩大佬，呢啲都冇腦嘅直情。好啦，佢最尾嗰啲機話俾人哋氹氹轉咁喺度轉嗰陣，佢哋其實係搶咗嗰兩部機嘛，嗰兩部敵機嘛。佢個控制唔到，佢點解佢哋拉一拉上面個掣，無端又變咗火鳳凰咁，又可以脫離開機隊嘅？ 係啊，我都唔明嘅嗰下撳掣咩事啊？開車部咁佢以前地球部機有咁嘅裝置啫，但唔代表外星人又有裝置，有咁嘅裝置嘅，都未冇解釋過嘅嗰度，我都唔係好明。 佢 咗個手動超必啊！ 係啊，手動超必咯，即係好似即係咯，即係開推寶咁樣噶嘛，無端端咁樣。 做咩？做咩？做咩啫？ 我咪開咗推寶，咪等佢離心力揈開咗啊！嚇，可以開聲壓波咁啊！ 係啊，咁跟住又打咁咯，即係唉，不過即係咁，但係你問我即係咧呢啲即係我明啊，啱啊，設定上又係叫啲叫咩？ 開得火鳳 操作啊！ 開得火鳳凰，仲靠開槍。你都變咗火鳳凰嘅，你直情穿過隻 queen 就撞穿佢呢個心啦，會唔會咁好睇啲啊？ 同埋佢只死埋嘛，幾個唔想死嘅嘛，都要拍埋第三、第四集。 係啊，想點會死埋啫？喂，上一集嗰個博士明明瓜老襯，你都係解到佢唔死就求其啦。總之，所以你話佢咁用咗火鳳凰咧，嗰架機就 佢撞穿咗嘛，跟住 happy landing 咯，分鐘你英雄 landing 咯， 可以死㗎，可以死㗎。你睇飛鷹俠睇咗咁多集，用火鳳凰自己會死嘅咩？唔會㗎。 係。 你架嘢可以撞穿人㗎嘛，自己冇事㗎嘛，使乜解呀？唔使解㗎喎。總之佢話冇事就冇事啦，邊有得解嘅啫。呢套戲唔使解俾你聽呀。佢話嗰個博士點解會冇事，喂，佢個解釋先好笑呀。佢話上一集瞓低咗啫，唔代表死咗。 係喎。即係失去知覺啫，因為係啦，即係經用完佢個腦，跟住純粹失去知覺，冇話死。 咁上一集呀，嗰啲人俾人一炮打雷，嗰人可能都冇死㗎喎。系嘛？有咩人死咗啫？上一集咪即系全个地球冇死过一个人都得噶，即系同天安门一样啫嘛。边有人死过啫？ 系 嘛？喂，你咁都讲得出嘅，咁你咁都讲得出，咁你任何角色都可以翻生啦。 哦、啊，你唔系讲话如果阿 Will Smith 肯做啊，佢可以复活 啫。唔系，呢、這个直情讲咗，唔系如果啊。 系。 嗱，佢今集咧就俾个理由咧，就话 Will Smith 咧系喺度试嗰啲咁嘅。 新型戰機嗰陣就意 外，冇錯， 咁就身亡咁嘅，夾硬咁吹嘅。 同埋有幅畫咯， 佢已經 見到幅畫 係飛啊，佢已經保定飛啊。但其實呢一個咧係政府嘅一個掩飾嚟嘅。 係。 即係其實阿 Will Smith 未死嘅。係。係啊，咁咪即係咪睇下一集佢又做唔做咯？佢一集做咪又俾佢出翻嚟咯？下一集唔做，佢咪繼續匿埋咯？佢講埋啦，即係唔係套戲啊？ 佢 講過佢哋自己嗰個製作，佢啲講埋呢個咁嘅咁 bullshit 嘅理由出嚟。咁呢一集啊，咁黑仔係咪嗰個媽係咪做咗醫生啊？係咪？係咪嗰度係咪佢嚟㗎？嗰個喺個醫院咧求救，話佢救咗個 B B 先，嗰度嗰個係咪嗰個係咪佢嚟？ 係啊，嗰個係 Will Smith 個上集個老婆咯，照計。 即係啊， 係咪同一個演員？我唔係好識分 啊。黑演員， 即係如果係係啦， 即係黑仔個媽。 係啊係啊，即係個媽係講明佢媽媽嚟嘅。 咁下集都可能冇死㗎喎。 但係唔係咁佢如果以阿加州大地震嗰只，佢應該冇死嘅。佢跌咗落去下面又接住嘅啲塵嚟嘅啫，係啊。 係啦，佢跌咗落去啫嘛，爬翻上嚟。係 啊，亦都唔代表有死嘅。 咁頑強嘅生命力係咪？哇，個女總統可能都冇死㗎。 嗱，個女總統嗰幕又係真係唔知做乜，無端端咁樣又嚟到咁明咁，跟住一個激光咁啊，當冇曬㗎啦，係嘛？即係又有冇人理嘅？即係咁緊要啲政要喺曬嗰度㗎嘛？即係你當係嘛？我嗰幕我都唔知做乜幾廿秒咁樣就已經冇曬咯。 佢冇影佢瞓低係咪？ 同埋我又明啊，嗰啲人死曬，但又永遠有個人即係承繼下任總統嗰三個職員永遠唔死喎，佢永遠喺啲好安全嘅地方出現。 唔係嗰個真嘅，嗰、那個係佢係嗰啲叫做安排咗咧，即係萬一總統有事咧，佢有人要有絕對嘅即係安全去承繼呢樣嘢，呢、這個真係有咁嘅制度。 唔係我知啊，但係咁嗰三個人咁佢照計佢喺邊咧？佢未死之前，點解佢永遠喺啲安全地方？即係意思嗰三個人佢都有機會俾外星人殺噶嘛？ 佢唔係佢專登擺。去一个再安全啲嘅地方度， 系 真系，即系如果讲现实系嘅，系啊， 系现实系嘅， 咁 即系有个 再力啦，呢度佢嗰度死先都得噶，做咩啫？系咪先？佢冇绝对性噶，总之咧呢套戏咧算罢啦，即系就算连呢个上一任唔系即系呢个旧美国总统都可能都冇死噶， 系 即系 Queen 有防护罩咁，或者佢都有咧。 系 啱发明咗个小型防护罩啊！佢哋 唔系佢嗰个总统系同嗰啲外星人联系咗噶嘛？其实他媽媽 有咗啲超能力入边， 系啊，咁咪保护埋佢咯。 系 系啊，你咁讲都得噶，又唔讲啫嘛？佢点知冇死啊？变咗超人啊！下一集 系跟住六颗重生咁啊，一飞咁样企翻出嚟， 佢自己再飞啊，上埋太空啊，可以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咁拍啊？下一集梗系嗰个波咧。就帶咗幾隻咁嘅唔知乜嘢機，就俾嚟揸，咁啊危機仔如果合體嚇，今集佢唔出呢、這個，佢出得大怪獸好深嗰個波咧，就我帶嚟啲嘢俾你打爆咗啦。不過你好似咪啲戰機嘅，我即刻同你將部戰機改造， 係 揾個嘢 變形金剛咁啊， 一 scan 就搞掂噶啦喎，即刻嗰幾部機樣都唔同咗，跟住叫佢五條友坐上去，好似你怎揸咧就唔好適合喎。变一变身先，跟住咪变埋 Power Ranger， 所以咪五机合体咪揸个机械，咪打爆个 Queen， 打爆完个 Queen 唔紧要啊，嗰啲仲未完啊，跟住一隻机人飞上天，成个嗰个咁嘅飞碟咪推翻上太空，跟住一炮打爆佢，咪咁好抵啲。喂，你都玩到咁低能咯，唔争在去尽少少啦。我就系唔中意，唔中意佢唔好立住啊，你明唔明啊？你要将呢个古仔由本来系 serious 变咗系笑片，唔紧要啊，你笑尽啫。系咪出埋天使得 B 我都顶得顺啊！你玩啦。 系或者抌个 唔到肺，我最唔中意就 系。 你咁低能都玩到，你不如出埋超级机械人打啦！我讲真噶，我唔系润佢啊。 个波头入边有嚿支松啊，整一勇者王啊，即 系。嗰个波咪系支松咯。 系。 咪摆落机人个核心咪有无限之力，咁啊推翻只飞碟上去打爆佢，咁好睇啲。反正下一集都系咁噶啦，你唔信你睇啊！佢一最尾啊！你为咗呢套咩戏嚟噶？呢套其实 Galaxy Quest 嚟噶，你谂真啲，知唔知边套 Galaxy Quest 啊？我唔知香港叫咩啊？有冇睇过一套叫 Galaxy Quest 嘅照片啊？ 冇，即系又系啲搞乜鬼杂作嗰啲嚟噶？ 唔系，佢自己成一套戏嘅，系啊，Sid Gould翻去搵做嘅，叫 Galaxy Quest， 你喺 Wiki 真系查 哦， 吓好多人做嘅，啱佢做嗰主角嗰个叫咩名啊？嗰个搞笑嘅嗰条友成叫咩名？ 有啱死咗啊！石内卜做过。 係啊，好多人做㗎，係啊。 哦，咁嗰套有星嘅，明白。 街市 Crash 啊，好出名啊，我唔記得香港叫咩啊，馬仔茶啊，中街香港叫咩，我唔記得咗名。 好， 你自己查。咁嗰套係咩嚟嘅咧？咁其實係搞笑，即係一套搞笑版嘅 Star Trek。咁個特色就係、是。佢就因為佢笑嘅啫嘛，所以你唔需要認真。佢話佢有啲外星人咧，就收到地球啲轉播嘅。 嗯。 咁佢就成日好中意睇 Star Trek 嘅，即係佢嗰套戲入邊嗰個版本嘅 Star Trek 啦，梗係唔係新嗰、那個。係。咁嗰班外星人咧就 IQ 就好高嘅，但係 EQ 就好低嘅。 係。 即係佢嗰個即係其實佢嗰、那個即係佢啲科技好高啊，乜都整到出嚟。咁但係佢嗰個性格咧就好似幾歲細路仔咁嘅。咁佢就好崇拜呢啲地球嘅英雄，佢哋以為係真喎。 系， 佢哋净唔知咩叫电影啊，净好似 Marcos 咁啊，祖纳达，佢唔知咩叫电影喎，佢以为系一个历史嘅纪录片嚟嘅，佢以为要睇紧嗰啲系，咁、就以为咧个宇宙真系有啲咁样嘅舰队去保护宇宙，咁呢啲外星人咧就正系咧有啲敌人就好凶恶嘅，好似啲蜥蜴人咁嘅，应该话佢哋好似系咩，系唔系佢嗰样蚁啊，即系都系啲昆虫定啲咩好恶形恶相嘅，咁就佢哋啲死敌嚟啊，你睇下台前面呢套戏啊。咁叫咧，佢哋就走嚟地球，就揾呢啲地球人，就以為可以幫佢哋。但係呢啲人就同佢講，即係佢哋就其實係演員，但係佢都唔明咩叫演員嘅。咁叫咧就冇辦法之下咧，就唯有咧，但係佢哋犀利到啲科技可以幫佢做一隻真正嘅冒險號出嚟嘅。 哦，係照樣可以傳送，可以做曬佢套電視劇入邊所有科技嗰啲嘢，全現實化做曬出嚟。 咁叫咧就叫佢哋去帶領佢哋去打呢啲咁嘅蟲，係咪好熟口面咧？睇完呢套咁嘅《地球反擊戰》續集。 系 根本嗰条桥就系人哋呢度笑片嗰度嚟，佢最尾竟然嗰个波叫佢哋去带，即系带佢哋啊，去打啲咁嘅虫啊喺宇宙里边。佢话仲有好多噶，个地球人即系有啲咁嘅勇气，大佬，我可唔可以算数吧啦，大佬？ 系啊，嗰度就真系拗晒头。 如果你系笑片，我梗系可以接受啦。呢度唔系笑片嚟噶。咁你啲外星人有咁嘅科技，咁佢點解自己唔打啊？佢其實佢哋自己今日機械生命體嚟㗎啦，已經變咗。如果係咁，即係話佢哋放咗身體啊嘛，但佢放咗身體又唔係變咗靈魂㗎喎，佢會變咗機器，咁即係變咗 transformer 啦。咁你咪自己打咪得咯，即係點啊？哦，即係爭 整咗肉身出嚟咪得咯。 我知啊，佢爭咗阿獅子王海啊嘛，冇個勇者坐入去，佢哋冇勇氣啊，係嘛？ 係啊係啊，冇勇氣， 連合體都合唔到喎。合體成功機率得幾個 percent 嘅啫嘛。有冇睇《射王》？啊，點解合到睇啊？因為佢有勇氣啊嘛，即刻變成 100% 嘛。咁你咪爭咗人類坐入去揸咯，係咪咁啊？啲咩古仔嚟啊，大佬？嚇！ 頭先嗰套應該係《星河救兵》啊，好似叫。 叫《星河救兵》啊，香港喎、啊。 應該係話我揾唔到第二個名啊。如果唔係嘅話，個名仲唔似喎？揾咗另外一個名叫《驚爆銀河系》，咁更加唔會係啦，應該。 唔係你咪撳 Wiki 嘅啫。你撳 Wiki， 你撳去。轉翻做香港粵語，佢係咪叫呢個名 字？嚇、啊，我應該係喎， 係啊， 因為我本身揀咗係應該呢個係嘅。 哦，咁啊是但啦，因為我真係唔記得香港叫咩，但係 我唔知喎，我 miss 咗套戲喎，應該好耐啦，係嘛都應該 都好耐㗎啦，但係 99年啦呢度， 有啲花嗰啲做嘅， 明白。 個男主角係阿邊個啊？即係而家有時成日配音嘅叫咩叫乜鬼咧？Tim Allen 啊，系揾到啦， 系 啊 ，Tim Allen 知唔知？ 唔知啊， 即系佢都有成日做啲 系搞笑角色， 即系做啲有科幻有关嘅，呢佢都有做啲搞笑，系佢搞笑嘅，通常做搞笑嘅。银河追缉令啊，有一个译法叫做唔知啊，总之《Galaxy Quest》咧好好笑，但系好睇嘅，即系佢系笑得嚟，佢嗰啲战斗嗰啲系精彩嘅， 系 你敢至死嘅， 系 啊。咁如果大家睇完呢套都竟然收貨，喂，唔該大家睇下呢套《Galaxy Quest》揾翻嚟睇，哇，好睇喎！呢套1000倍都唔止，話俾你聽。 係，同埋我即係有講啦，即係我明嘅。咁咧，我真係好，即係其實呢啲戲啊，即係叫終極爛嘅，我哋定義為啊，我又唔完全，我真係揾唔到佢有值得，即係佢值得叫做或者記得或者值得評分嘅地方。咁但係咁終極爛嘅戲咧，好嘅。咁啊變咗一個照妖鏡啊！咁我即係成日都話我冇話咩，我成日即係教香港觀眾。咁你睇下啲影評人，即係對於呢啲咁極端嘅戲，去表述嘅立場，咁你就知道呢個影評究竟佢寫影評係咪真心咧？係咪同發行商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咧？咁你睇得出。咁我都可以咁講，咁爛嘅戲係大把影評人讚。 咁咧你都諗到，明知套戲爛，佢可以點寫咧？你諗都諗到，佢就會阿死就話啊，食翻上集啲集體回憶啊，有上集感覺啊，啲角色出翻嚟，好興奮啊！咁呢條其中一個方，第二個方就一定又話，唉呢啲。啲娛樂片嘛，佢又唔敢講話腦殘片嘅，佢死都唔認噶嘛。呢啲娛樂片係咁噶啦，有娛樂性就得啦咁樣。咁第三就話，咁、欸、第一集劇都係咁上下啦。我哋不嬲睇天煞都唔係睇合理性嘢，好睇咪得咯咁樣。咁其實避嘅，講來講去講呢啲 point 都冇講話呢集點解咁好睇。咁呢啲咪即係要雪量咯，即係成日話有啲人啊對咗啲影評咪啊，又話我咩成日 bias 荷里活片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唔係 bias。咁事實好多荷里活片都差，譬如佢差就你話一套 B 級製作拍得差，咁都叫情有可原。咁你望呢啲，譬如講緊係兩億美金啊，係咪好似 budget 啊，即係使咗。咁你兩億拍套咁嘅片，咁你同埋你預去拍你有咁樣嘅電腦特技，有咁樣嘅場次，其實你好多啲位你係個劇本度你花啲功夫，你係肯花少少心思，或者你叫寫完個劇本，你揾啲其他啲觀眾評一評，修改翻，其實已經救咗套戲好多。佢都唔做，咁呢啲你睇到就即係佢真係諗住拍套咁就得，覺得咁得咁啊，觀眾收貨啦，唉，屎 Q 蛋啦！啲觀眾係咁啦，拍呢啲咁樣有乜嘢元素擠曬落去，咁啊又而家要奶共嘅，咁啊拍中國強大咁樣，啊呢啲取悦嘅咁樣，咁你睇到佢個本心都係咁低質素咯，咁所以我就係覺得冇，係啊，即係不能夠助長。點解我咁大反應就係、是，即係好多人就成日覺得，譬如呢啲又叫有一個 ID， 有個 brand， 咁佢拍乜啲人已經就話。已經是一定好，即係情況咪同魔獸一樣，佢有個 brand 咁已經一變電影版啲人已經有喺度叫啦。咁但係唔好就唔好啊嘛，套戲我以氣論氣。咁第二就佢有個 brand 就恃住個 brand， 咁可能就堆砌一啲特技或者叫堆砌一啲情節，個目標可能就係為咗開之後嘅 series 咁樣，即係順娛樂咁。即係目標係真係賺錢嘅啫，冇嘢嘅啫。 係，就係賺錢啦，冇第二。 係啊，咁你變咗冇，咁你上集其實某一個位咁熱血，咁當然咁商業電影梗係賺錢啦。咁但係都入邊有嘢嘅嘛。 賺錢啦。 即係上集我其中一個。 上一集人哋真拍得好睇嘅上一集。 係啊，上一集本身一來好睇咩？咁我即係我即係層次講翻就咩叫好睇啦？好睇意思就即係第一佢個角色刻畫得好嘛，即係佢係好鮮明嘅嘛。即係譬如你嗰幕而家我都仲記得㗎。阿 Will Smith 講佢以佢嘅性格，佢終於打咗只外星人落嚟，佢就要拖住佢去五廿一基地，佢未去過嘅，一路拖發過嗰個外星人仲喺度喐，咁咪仲走埋去打拳咪到外星人度噶嘛？跟住一路拖仲話呢啲咩味嚟噶？咁即係呢啲係有啲壞孩子，但係又做咗啲正經救世事。嗱，呢啲咪叫撞得好咯個角色設定。咁食翻嗰邊就宅男科學家，即係企業，我唔知係咪叫企業老闆啦，即係變人魔。咁啊又有段離婚， 佢打工 係嘛？係啊，打工啊，但係就先好勁啦，係啦，聰明好叻嘅，咁啊最後就咩咁啊？即係有啲兩個雙雄片嘅套路配翻，咁呢啲就叫鮮明咯。咁呢集就冇曬啦。你黑畫過咩角色？冇。 我諗咧，如果 男女主角乜都冇角色黑畫，咁呢啲咪即係渣咗咯。咁另外又係講翻又係話劇情上，咁你上集就即係我明嘅係好多有啲設定上都唔合理。咁但係今集就係明顯即係除咗唔合理之外，係即係直頭係嚴重嘅當觀眾白痴嘛。即係包括就係外星人其實嚟做咩咧？个波嚟做咩咧？个波嚟又话 波系为咗下一集嘅， 系啦，个波嚟嘅就即系如果今集嘅作用就佢就系引咗个女王走出嚟嘅啫，即系一个令女王走出嚟即表面冠冕堂皇的原因。咁但系又第一冇意义啊。咁而女王点就到尾点解要走出嚟咧？又系一个最烂嘅地方。咁出到嚟咁又系死，咁跟住又有嗰啲咩啊？女王一死，全部人会冧晒啦。咁呢啲又系啲即系脑残嘅设定。咁跟住啊，同埋系最大问题就系、是、嗱。你有特技啫，但係我成日覺得你劇本咁差，或者你一班咁渣嘅編劇，你唔好一開波就大帽啊！唔好一開波個飛船講到有半個地球咁大啊，喺個宇宙睇翻成等嘢笠住地球大帽咁樣，咁你吹到咁大，你咪收唔到科。咁你吹咁大其實冇意思，喺劇本上佢意思咩？佢個沉船咁大冇作用㗎，喺劇本上個角度，咁搞到啲飛機飛咗入去，仲要喺上面飛來飛去，飛到好後期先見到中間個核心，先有飛機飛出嚟。咁呢啲你望居咯，你邊有個飛機飛嚟飛去，周邊又冇炮冇剩，咁呢啲就交啦。咁原來你吹咁大。 咁其實佢嗰架飛船其實就咁遮住地球，地球都滅絕噶啦分鐘，即係唔好話叫佢轉唔轉探係嘛？咁另外又有個位又轉探，其實阿女王爭即係佢為咗嗰三分鐘食杯麵啫嘛，佢遲多三分鐘先走出嚟咧，其實個地球都玩完啦，佢好似最後轉剩三分鐘啫嘛，係嘛？地球 根本個波就唔使出嚟攞，你等地球都毀滅。 一來啦，同埋就算你攞，係你攞你咪揾機械攞咯，或者你揾靚攞咁啦，你點解都自己走出嚟啫？我真係拗曬頭。咁同埋，喂，佢講啊講佢自己幾咁勁喎？佢出嚟嗰下咧，嗰架飛船同埋佢自己冇乜戰鬥力喎，即係又冇攻擊力，又唔係有特別有啲咩情況。咁同埋你攞個波，你可以你即係移動嘅大探船佢咯，或者你點樣？你成頂帽咁樣罩住咪得咯？你使咩個人走出嚟啫？即係你個飛船喐得噶嘛？你喐到佢個前面，一個激光射落去，咁跟住咪搞掂咯？咁你使乜走出嚟？即係呢啲咪就叫做你有咁嘅設定啦。我當你設定到個女王要出嚟攞波。但係你咁樣攞法就腦殘，就當觀眾白痴嘛，就係目標就為咗暴露佢出嚟咁樣。咁即係呢啲，唉，即係太多嘅腦殘橋我都唔講，即係冇文嗰度會交代。咁但係問題你預就呢度劇情唔通咯。咁同埋上集最正就係佢其實佢真係刻畫到嗰種人類滅絕嘅處境。咁呢個嘅幫助就係話上集其實你好多片段係講佢啲飛船。佢會有倒數，有好多人市民嘅描述嘅，有人又會上咗個天台，又話係神啊咁之類，跟住後屘每個倒數佢放激光，係好多唔同地區嘅滅絕片段，跟住再鋪咗好多揭跨，咁又係第一次嚟啊咁樣，即係又係有好多啲市民嘅描述，咁你明白就知咯。咁今集咧就縮到得咗吹喇嗰卅秒。咁你又玩咩重力重置呢啲橋啊？即係已經爛到喊啦！咁同埋就喂望居喎，我即係我都有去旅行啦。佢好似新加坡地標喎，吸咗上嚟抌咗去英國喎，係嘛？ 唔知喎。 喂，大佬你冇咁離譜啊！跟住即係你咁你重力重置咁啊咁啊地球滅絕咁呢啲即係喺電腦特技嚟嘅嘛，慳上慳你咯。你咪淨係畫啲地標，跟住就畫佢爆炸向上扯，跟住落翻嚟一個人近鏡逃走位又冇，景又冇砌。咁跟住又揭垮咁，即係你跟十零廿秒嘢就話係地球已經啲人又滅絕，咁但係地球滅絕咧，佢又有啲支線喎，又講啲細路啊，又講下變形人魔個啊個老豆啊，咁咧個感覺又好似地球其實好有心機喎，即係啲人只不過逃走嘅啫，即係都不至於滅絕。咁呢啲咪你個感覺冇上集咁勁咯？咁你上集就係描述到真係哇，即係已經最後叫背水一戰，全人類又團結。最後又真係俾佢揾到個缺點，咁呢啲即係有鋪，當然你話個套路都係咁好腦殘啫，又係嗰啲咩以弱勝強，反敗為勝，咁但係你公道講你呢啲，即係呢啲就叫你話爆谷娛樂片，咁你揾呢啲套路好合理，即係你不能夠話佢，咁你要想睇深度，你唔好睇爆谷片。咁但係問題，起碼拍得好嘛，即係啊有嗰種衝勁，最後爆到，咁你係有啲好激昂嘅。We fight for 咩 celebrate independence 咁樣，有人話大美國主義合理，咁佢拍俾美國人睇嘛，咁大美國主義好合理嘅啫。咁反而如果你拍俾即係表面係拍俾美國人睇啦，但原來你拍俾大陸人睇，你奶共就唔合理。咁加上我哋香港嘅意識形態，你奶共就唔啱啦。咁呢啲即係好多錯誤啦，拍得差啦，亦都係意識形態上佢都係唔得嘅。咁所以就咁慢咯。即係問我，咁同埋係好明顯 嗰啲橋冇問題嘅， 係。 即係佢係問題就係啲橋諗咗出嚟，其實佢冇發揮到條橋嘅作用。OK， 嗱， 係 好多個位都係㗎，即係其實你無論佢走大怪獸出嚟又好，你 冇錯。 嗱，佢我舉個例啊，你轉地球嗰度，其實嗰下嘢咧擺到明係抄 Eva， 係 有一集嚇， 係係冇錯冇錯冇錯。 咁啦，好啦，咁 Eva 嗰集就發揮得好好嘅，我同你做個對比啊。佢其實嗰度做乜嘅呢？佢玩同你玩一個呢定態嘅戰鬥。 嗯。 就你平時打怪獸就是動態戰鬥嚟㗎嘛。 係。 咁舊嘢就一嚿鑽石，咁基本上佢就係淨係識射炮同埋鑽地嘅啫，即係佢冇嘢嘅，但係佢射炮個炮好勁㗎嘛，所以你埋唔到佢身。 明白。 咁變咗呢，佢就有鑽地呢，其實佢就唔係鑽地心啦，佢鑽落去呀都基地㗎嘛。咁但係嗰度有 好多層層 架。咁佢就話呢唔知有幾多個鐘頭嘅都 ,ok, 咁要轉到落去之前就要諗到辦法去迎擊佢。咁結果佢就諗到呢用即係佢又好勁喎絕對領域嘅佢個絕對領域好大喎佢平時打唔入。咁就話用成個日本嘅電力去開嗰支咁嘅嗰個叫咩陽子炮陽電子炮其實即係陽電子 炮。即係大膽。 即係呢個正粒子啊即係意思。 明白明白。 正電子啊正電子。 系氢离子咁样，系系类似 系反反物质嚟嘅。OK， 系 咁所以其实好劲。咁但系咧，佢要用成个日本嘅电力先推得喐。咁其实佢嗰段嗰几个钟咧，就不断去讲佢哋去筹备呢样嘢。OK， 咁同埋边个系最适宜去做开炮？咁边个系做防守？嗱，佢讲好多嘢嘅，系一啲部署嚟嘅。OK， 嗱，上一集ID4 咧系有啲咁嘅嘢嘅。今集佢都玩到呢条桥啦，转得地啦。但佢竟然完全冇講佢哋有咩戰術啊，有啲乜嘢嘅話，佢淨係玩咗一樣嘢，就係限時啫，即係要幾多個時間之內你打唔低呢隻 Queen 呢，咁就地球都毀滅啦。因為佢搞咗你個地核呢，佢就講咗啦，個地核冇咗呢，基本上成個電池，即係成個氣層嘅磁場嗰啲都會消失，咁就冇曬大氣層㗎啦，到時 ,ok? 咁都含球產啦，真係含球產啦 ,ok? 咁佢就變咗只係發揮到限時呢個作用。其實呢嗰、那個時間裏面俾你去部署呢樣嘢呢，佢完全就冇去發揮到嘅。即係呢套戲入面最搞笑就係佢唔冇部署㗎喎。係。冇部署嘅。咁每一個呢啲橋呢，其實你要發揮呢個橋，你要知道呢條橋玩嚟 for what 嘅先。每一條橋係有作用㗎，即係你整個大怪獸有大怪獸其實嘅作用，好睇嘅，作為電影入面嘅作用係咪先 ,ok? 佢全部都冇發揮到出嚟嘅。你有大怪兽，咁你咪玩嗰啲即系打咯，点样打嘅大怪兽？咁你 系啊，系咪打撑啊？同埋立体啲咯，你变咗你有大怪兽，因为你有个人类与大怪兽嘅比例嘛，你可以打到 3D 噶，唔系啦，系咪先？ 唔系呢个 冲埋去啊，转来转去啊，或者有唔同武器。 你唔明我讲乜嘢？你唔明我讲乜嘢？你打怪兽咧，就系、是、怪兽片格局。怪兽片点解好睇？你要谂办法点去打佢嗰个好睇啊嘛。 嗯， 咁、啊、當然佢都諗咗啲低能嘢嘅，咪即係引佢嗰啲咁，但係 又爆係啊，爆即係爆充能量咁。 上係乜嘢戰術嚟嘅 ？OK， 咁你變咗佢既然有怪獸，但係咧佢又冇發揮到怪獸嘅作用。佢既然有轉地，但又冇發揮到轉地嘅作用。嗱，呢啲橋本身冇問題，因為全部都係抄人，咁啊點會問題啫？人哋嗰條橋就已經一套戲嚟㗎啦。 嗯， 佢就抄曬，但係咧又冇發揮到嗰樣嘢嘅作用，只係有其形就冇其實嘅。咁所以點解呢樣唔好睇？其實係咁，其實抄都唔緊要，你攞得翻個精髓出嚟玩咧，我都收貨嚇、啊。好啦，咁你嗰啲戰鬥機，嗱、啊、上一集咧就用原始即係正常嘅戰鬥機嘅，嗱、啊、反而呢啲 dog fight 啊嗰啲嘢咧都仲有翻少少嘅嚇。 係、 啊。今集啲 dog fight 即係完全係唔合格嘅。係。嚇、啊，你個主角咁佢又講到佢咁勁，咁你俾翻少少 top 跟嘢我睇下，佢點樣扭啊揸機點樣咁嘅俾嚟睇下，喂冇嘅喎。 系 咁、啊、你 Angelababy 啦，你既然讲到佢系一个中国嘅机师啊，咁样，咁你俾啲机会去发挥下中国人特征，即系识打功夫得唔得？佢反正有地面战，点解你唔讲下佢都打得两下咧？ 嗯， 咁你最好噶啦，系咪？你有个亚洲人，你讲原来识功夫嘅，都好正常啦，系嘛？冇嘅，乜嘢都冇发挥，即系所有人物、所有桥段系冇发挥，只系存在。咁点样会好睇啊？ 系啊，又冇写落去咯，系嘛？全部啲嘢都系断晒线咁咯。咁呢度亦都系， 但系就冇嗰样嘢应做嘅嘢咯。 系啊，即系发挥唔到佢嘅剧本效用咯，系。 唔个剧情嘅，即系佢冇嗰个 plot 嗰样，佢都冇做翻嗰样嘢应有嘅嘢嘅。咁你出嚟做咩？咁你一味就系呢啲元素就多得很，抄埋哇几十套戏、几十套动画，我真系逐个 shot 同你数翻出嚟啊！有时间，今日应该冇噶啦。咁我頭先兩噏咗幾個啦，你轉地咪 Eva 囉，擺到明啦，你唔係傻嘅，你都應該睇得出啦，係咪應該，即係如果你有睇過 Eva 嘅朋友係咪，即係你既然話唔係玩呢度抄，你應該抄嗰度，喂嗰啲戰鬥機我問下啦，你平白一架直升機，一架運輸，即係嗰啲咁嘅貨艇啊，拖頭啊，都唔使翼嘅，都唔使就咁可以反地心吸力，仲可以自由出入大氣層嘅，進出添啊，進出都冇問題嘅，點解嗰啲戰鬥機有翼㗎？ 系， 点解嗰啲战斗机翼稍为困到嘅机会反噶？咁你即系嗰啲战斗机唔系用反重力系统嘅，但又唔系、哦，我见佢起飞，佢架机可以任意飞行嘅，好似啲沙窝嗰啲咁嘅。喂，你做乜嘢啊？如果嗰个机，如果你嗰个机，其他机系连翼都唔需要有，嗰架机断咗只翼都唔会炒啦。你明我讲咩？根本所有嘢系为抄而抄，点解？因为。Mac Core 上面是有啲咁嘅樣嘅機㗎嘛。 咁我唔該你搞咁樣㗎嘛。 咁你變埋機械人啦，唔係呀，嗰啲正戰鬥機呀、啊。 係。 戰鬥機佢要似返架戰鬥機嘛，佢希望。 唉、啊，即係有始終似有啲貼地啲飛機， 咁但係 即係似代表地球同外星科技嘅明顯分別咯。佢係想做呢啲嘅， 係。唔係啊，但係最弊你自己其他機走出嚟係唔使翼噶嘛，咁你有冇諗過㗎呢啲嘢？ 係。 咁、啊、總之所有嘢都係為做而做，成套戲本身就係為做而做，同埋咧，我四個字總結呢套戲就係得物無所用嘅，成套戲都係所有嘢都有，但係冇用嘅。由啲人到啲嘢，全部都系冇用嘅，喺度嘅啫。咁、啊、所以呢套点解唔好睇？我就觉得系，我就一睇咗佢系咁样啦。啊，啲嘢全部系有，但系冇发挥作用。啊，啲女又系冇用嘅，企喺度。 啊，咪呢样又系即系背后睇得出就系话，我都系嗰句，太贪心啦，即系元素太多啦，另外又角色太多啦。咁因為角色太多，每個角色都寫少少啦，咁所以做到就係頭先講話，佢都冇曬以前啲角色刻畫，純粹敘事嘅啫，冇敘人嘅。咁跟住就除咗角色太多，就係支線太多。咁其實好多支線無謂，你無端端做乜 highlight 別人又冇個老豆， 嗰條線象徵咩？講咗個問題㗎啦，就係、是、首先五個編劇， 係 點會唔多？ 係啊， 我一人寫一條線你都死啦，係咪？ 係啊。 同埋主要首要問題就係呢套戲係 whatever it go， 即係我開咗呢個 project 一定開嘅，我唔理邊個翻嚟做定邊個唔翻嚟做。我懷疑咧呢套戲咧，如果 Will Smith 係肯翻嚟做咧，成個故事唔係講呢樣嘢嘅應該。 咁樣頂咪咪，同埋佢翻嚟做嘅可能冇咁難嘅，你問我，即係可能唔同感覺咯。 即係個故事直情可能唔係講呢班後生添啊。 係。 咁就因為佢就啊嘛，要即係佢就唔理啊嘛，佢就我呢套戲我開硬噶啦。我開硬嘅，喂，唔係開硬嘅，劇本唔好開啦，演員都揾唔翻嚟，唔好開啦。佢一就係因為佢係唔係都要賺呢筆錢，你明唔明？呢、這個先係成個問題啊嘛。而家就係話，其實唔係淨係荷里活嘅，邊度都係嘅，日本都係嘅，日本而家做動畫都係。喂，總之而家啲 project 就係為開而開嘅， 嚇。 一陣我哋會講落去嘅，因為甲鐵城咧下個禮拜會大結局㗎啦，一陣會講落去嚇。即係其實佢哋嗰種製作，而家全世界製作嘅態度。純粹都係為做而做嘅， 係明白。 係啊，所以呢個唔係嘅，唔係淨係美國嘅，全世界好 universal 嘅而家嚇。 唔係個 concept 就係話咩 IP 嘛，即係不嬲就話你而家新世代創作就係寧願要煲個 IP， 好過煲一個獨立作品啊嘛。咁所以變咗你寧願有啲 IP 發覺開始有潛在嘅 marketing。嘅價值，佢就會寧願都開 series， 就希望做到即係做起入面嘅品牌，就多過做好一套作品本身咯。即係呢個就即係你問我呢個係即係未即係叫做而家 internet， 即係叫做 internet 3.0 啦，即係互動，即係叫多媒體互動年代嘅創作嘅方向就大勢所趨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又你為開而開冇，點解我用為開而開咁別負面？就因為你開親都唔好睇啦。即係呢個就唔係為開而開呢個行徑有問題啦，而係你開得唔好睇嘛？你開而開得好睇冇所謂㗎，我覺得係咪先？ 我開得好睇就唔係叫為開而開啦。 係啦，咁所以呢個詞就唔係話因為佢係因為啊要傳承落去咁樣，而係你即係做得唔好睇咪唔好睇咯，咪係咯。咁你咁解？ 做得好睇嗰套就唔係叫為開而開 係 咪？ 係啦係啦，即係所以個背後意義 就係佢為開而開咯。我仲我領 係啦，冇錯就係爛嘅，或者根本上。資源都未夠嘅，又或者可能就要避重就輕嘅，有啲嘢係結構性唔得嘅，但係就為咗要 keep 個 IP 夾硬扭橋，或者夾硬 reboot， 夾硬平行世界，即係依類咯，係啊。 咪呢啲咪就係其實 TVB 領先佢好多咯，嗰套劇叫做乜啫？總之嗰個鐘數嗰套叫《愛回家》，OK？ 係。我開咗個 Siri， 喂，嗰套叫做乜嘢？嗰套嘢永遠都係叫個名，但係都唔下一集都唔係嗰啲人做。有啲仲神奇，全個班仔喺翻曬曬度，但係個古仔講第啲人又得，係嘛？咩嘢嚟㗎？原來好嘢喎！我先發覺 TVB 先領先，而家荷里活先追上嚟。好嘢啊！你冇話 TVB 唔好啊 ，TVB 一早就睇到你啲觀眾就係咁屎啊！系啊，咁就見到個 title， 咦呢、這個 title 正喎、啊，上次睇嗰集好睇喎、啊，咁你咪 keep 翻個 title 啦，咪做到垃圾出嚟，喂翻都睇嘅噃， 係 垃圾嚟喎呢個 係，唔係睇緊蒙面超人嗰啲， 我都可以咁講啦，唔係，但蒙面真係冇咁難啊嘛，蒙面真係佢雖然佢個蒙面真係可能都唔關事，或者高達而家另一個世界觀，咁但係起碼喂佢唔係爛到咁啊嘛，而家講話 TVB 嗰個模式，即係話而家美國佬跟嘅呢個模式，即係跟 TVB 呢個模式啊，我話。呢、這個模式係佢唔理套嘢好唔好㗎，佢想求其嗌嗰個名， 咁我呃到你入場咪罷走囉。所以咪你啲人又俾佢呃到入場你先抵死呀嘛。 咪所以呢套 嘢咁冇喎，介紹新嘢啲人唔睇㗎嘛，最大鑊係。 咁咪就係囉，咁咪以後咪咁你大可以咁㗎，以後所有嘅特攝超人都叫做蒙面超人。 咪就嚟要變成咁啦。 咁你唔係你咁樣做但係你好睇嘅我都 ok 喎。而家唔係㗎嘛，就是、你求其叫蒙面超人就噏啲垃圾女㗎嘛，係咪 即係仲要佢計到好準㗎嘛，拍完一套完咗一套又一套㗎嘛，即係冇中間冇空檔㗎嘛，唔會話逼一年咁樣㗎嘛，係咪先？ 咪你求其拍套嘢叫做亞馬遜，點解呀？因為嗰個抌錢嗰間公司叫做亞馬遜。喂，我算打啦，大佬。咁我淨話啦，不如下次嗰套叫蒙牛啦，淨開部戲呀，叫蒙牛呀，好唔好？開部戲叫 QQ 啦，你做咩事啫？喂，咁你開部戲叫霸王洗髮露，我叫你搵返成龍做主角都得㗎，喺度哇尋晒寶咁樣奪晒寶，原來就為咗搵嗰樽嘢，嗰樽嘢又話秦始皇啊當年都係搶呢樽嘢，又話飲咗長生不老，原來唔飲得嘅，原來洗流水，原來就係 唔係呢啲太偏一邊喎，佢要兩邊都食嘅話，就要搵啲梯圖可以兩邊都 咁拍啦，笨係咪啊？係咪先？即係算啦，我已經真係失望到，老實講啊，一年咧， 佢一要搵啲中間嗰啲梯圖走出去兩邊唔會。激嬲咁樣食曬兩邊啲錢㗎嘛，唔係 即係一年裏面啊，有一套啊我睇完出嚟嘩真係好好睇嘅戲，我好耐冇試過啦。即係 ok 已經好好㗎啦，嘩好睇呀，我諗啲即係坐時光機返去八九十年代就有，好耐冇睇過一套戲，我睇完真係滿意嘅，講真。ok, 呢度都 ok 咁已經好好㗎啦 ,ok, 嘩真係好好睇呀，咁我好耐冇試過啦 ,ok, 快啲話拍啲 impress 我，不過我諗佢哋都唔會 ,ok, 所以呃咗人入場就得啦。冇啦冇啦。 咁所以我就话我即係出文都係话即係唔好话咩，你香港做咪真係係囉，即係你質素低就質素低囉，即係呢樣嘢我即係公開你话同我罵字我都唔话。咁你香港觀眾真係你問心，我覺得正常人出嚟都會话呢套戲爛，都有朋友係话覺得 ok 囉，同埋佢哋最香港已經係去到呢，即係好似奶共嗰啲俾啲中共洗腦嗰啲，就係话喂係咁㗎啦，爆谷戲除咗你睇咩啫，睇劇情你唔好睇呢啲㗎。 咁 即係咁樣打返我喎，佢你隻氣壯㗎喎。 否定嘅。 打打下咪算囉，咁樣我心諗即係佢打即係認真，你我冇話過佢爆谷戲唔啱啊，而係佢一套拍得差嘅爆谷戲嘛。咁你已經俾佢洗腦到就啊有特技，準備哇有特技囉，有飛機有 CGI 啊，有重力啊，咁呢啲唔好睇囉，你香港拍唔到，唔通我睇港產片咩90蚊套，即係佢已經進化到咁啦，退步到咁你即係呢啲係咪你呢啲係咪觀眾，即係你冇意思嘅，你拍戲俾佢睇都冇意思嘅。 老實講啦，觀眾主觀覺得好唔好睇呢，我冇得同佢去否定，因為佢話佢係鍾意咪鍾意，佢話佢好睇咪好睇囉。咁大家睇下而家美國呢對呢套戲嘅評價如何呢，咁呢個爛番茄係俾幾多分呢？ 一刻啦，我撳先。但係呢國內 好似 34 係 我34啊，咁都嗱咁都 OK 啊，即係 都 OK 好啊，我幾驚一嘢開五六十分俾佢添，咪囉。 唔係啊，美國鬧到爆炸，但係同大家講。 係啊，最好添啦，呢啲咁樣其實人人得而誅之啦，我真係覺得。其實就即係好老實就爛到喊嘅，我都明點解仲有人可以搵到理由讚嘅，即係嗰啲係真係高手。 呢套戲呢同呢個蝙蝠俠對超人唔同嘅。蝙蝠俠 完全唔同。 你可能你鍾意同唔鍾意，咁我唔否定啦，你個人感受啊。但嗰套戲佢我覺得佢有好多個層次嘅 ,ok? 同埋手法都唔同啦，係啦。 呢一套咁樣天殺二呢係冇層次，佢就係得面嗰陣，佢仲用講。 嗱因為平鋪直敍支線太多，同埋佢冇高潮起伏㗎嘛，呢個又係其中死罪嘛，一條線去。永遠啲打鬥 hit 呢，最後即係每一個 battle 啦，即係叫做其實大又咁嗰陣成套戲邊度打啫，其實你問心咪吹喇嗰度出曬。 你 BVS, 佢剪剪埋埋都冇十分鐘打。 你唔出面嗰陣，你唔出面嗰陣劇情佢有底嗰陣嘛。呢套有冇底嗰陣 啊？係啊，冇啊，一定冇。 冇底嗰陣嘛，大佬。嗱一個爛番茄 ,ok? 專業評呢就好似有33係咪？ 嗯係30零。 觀眾評呢都高少少，有41嘅。 是 即其實都唔好啊，同你講。總之北美呢其實呢套戲暫時入場情況呢都係隨便錯啊，唔好似香港咁咁多㗎，係啊。同埋佢都唔安排咁重嘅戲院去招呼佢。佢反而呢今個禮拜呢最重頭招呼係邊套呢，就係呢個嗰個魚嗰套叫咩話， 海底奇兵 嗰套。海底奇兵 嗰 套 第二集。我知。係魚嗰套係。卡通片嗰套嘛，係咪 即係講藍色魚，嗰套就重頭招呼啦，即係而家講北美嘅戲院。呢套啊上下嘅咋，人哋喺北美叫做新片嘅新片啦咁樣。 都有人睇下嘅咁樣。喂，香港最搞笑就係佢成當嘩嚴陣以待，仲要做返上一集，喂佢冇發神經啦大佬。 真係好唔掂。 人哋北美啲人已經覺估到呢套唔掂㗎，你知唔知呀？唔係開咗真係咁喎，預售嗰陣啲人已經係咁樣安排㗎喇喎。佢哋預咗呢套唔得㗎。所以呢啲等你其實真係我都唔知香港啲觀眾做咩㗎喇，有冇做下功課呀、啊、有冇下。 但係佢好似話衰得嚟，但係佢好似都好過，即係如果計開話嚟講好過我哋撕咗罩㗎喇已經。 喔、哦、咁你又搵啲再戰底啲去比呀、啊。 唔係、啊、但我今日講我哋撕我評分高過佢㗎，因為其實我哋撕你話佢開話譬如話票房差，因為個戲種啫，佢小朋友向㗎嘛，同埋佢始終呢啲天布頓呢啲神怪嘢啊，你梗係不嬲講下啲啦。但係問題 係真係天布頓啊，佢個書在唔係天布頓拍啊。 係、我知道。咁但係問題我又成日咁講評分嗰時候俾性價比㗎嘛，即係一定有個因素嘛。你大片拍得爛，我一定俾得低分，因為你有大片嘅 budget， 你有大片嘅時間，你有大片嘅資源，點解你要拍到爛片啫？咁但係有時爛本身即係 budget 少啲，或者係本身係啲非主流嘅嘢，佢爛嘅，咁我覺得都會睇翻佢點爛咯。咁但係唔會插到唔行咯。 其實好 咩插到唔行就係咁咯，你咪咯。 有時啲 B 片會好睇嘅，即係其實好唔好睇？ 係啊，好多都好睇嘅，唔係咁。所以我就話對 Light Sky 我睇咗，好正啊，我覺得。即係之前上個禮拜冇人睇嘅。佢其實像 Uncle 嘅，即係佢個應該話個時間軸咯，即係又係七八十年代，咁同埋個感覺佢係有啲拍到好型，佢係好型，但係型得嚟佢好搞笑，即係型得嚟撞到好多音樂效果，咁 OK 好有味道嘅套嘢。 你講嗰次邊套啊？你話 Light Sky 即係嗰套咩黐孖筋啊？唔記得上個禮拜我冇講過咧。 嗰套 係啊，上個禮拜上，不過今個禮拜分鐘落咗畫啦，即係因為唔收得嘅，即係好少戲院上。咁但係唔差呀呢啲戲，咁呢啲咪就係 B 級片囉，即係佢擺明冇成本，即係唔係冇成本，即係好少成本，咁啊幾個區咁周圍走查案，查案都係搞笑嘅，佢搞笑片嚟嘅，係呀係呀。 搵鬼睇啦呢啲戲而家。 係呀，即係你唔應該話搵鬼香港觀眾睇咩，但係其實外國好評，難返企佢啲 IMDB 好高分。 我梗係講香港啦，梗 係 講香港。 係啦係啦，咁你呢啲咪就係香港觀眾囉，咁同埋香港觀眾真係即係我覺得成日咁講，唉，你追大 brand 我都算啦。佢而家唔係追大 brand 啫，佢淨係追特技片啊嘛。即係佢乜啊叉嘢特技片咧，佢都湧入去睇。 佢主要有特技，有 係啦，有 CGI， 有明星， 即係啦，即係一有 CGI 咁就湧入去咁樣，即係個 concept 就係、是，咁貴咁，梗係睇外語片啦。呢啲特技你港產片都做唔到。咁其實你睇唔係睇特技啊嘛。 或者咁講啦，即係佢係睇 production 同埋星咯。 係。 是升咯，咁你呢啲戲有咁樣咁唔知呀，唉是但啦是但啦，同埋個 title 囉，個 title 好緊要㗎，係你美其名係嗰樣嘢嘅續集，咁其實你完全唔拉加都 work 㗎，係呀 都 work 嘅， 即係總之我啦佢呃到你入場啦，總之因為你香港班觀眾係冇腦㗎嘛，佢唔會佢都唔連功課，佢連個 trailer 都可能冇睇過㗎，好多人你知唔知呀， 係 咁你咩好講啫，佢可能就係見到個 title 咁先走去睇㗎啦。 系， 喂，你有時你望下個 trailer， 以為唔好對路喎，咁噶嘛，大佬有時會，我睇頭咁就哇 ，Independence Day 續集，我聽到都哇正喎、啊，咁樣即係係啊，我都會想有一套好睇嘅嘅地球反擊戰係咪啊？天殺，咁但係你睇到個 trailer， 咦，唔係嗰回事噃，咁你都係嘛？你都會褪褪㗎係嘛？ 系， 即系你会自己重新 adjust 过噶嘛？唔会噶，同你讲香港啲观众算啦， 系都涌入去 咁你仲有好多人出嚟喺度乱咁吹，系、啊、嘛？即系我都听到，即系我都听咗几个影评节目噶啦，其实哇，吹到，啊、即系算啦、啊、即系你话系咪收咗钱？咁我唔知道，因为我又唔系 ICAC， 我查唔到佢户口咁、啊、但我唔理，佢或者真系真心中意好睇都有唔出奇，但系即系但系总之就系、是、你啲观众冇自己判断能力咧。 同埋我就係我嗰句囉，你觀眾你認清呢啲影評家囉，即係會認㗎。 你唔係你唔使你 認。即趁意有呢啲戲你咪自己聽下啦。佢講嚟講去究竟講啲咩呢，佢首先內容嗰陣係咪其實就喺度一路講上集點樣好，不過叫你大家引你今集睇啦。可能佢講完一輪嘢最後指出啲咩，又係指出啲話有特技啦，有外星侵略啦，跟住喺度講。咁佢實際具體講好唔好睇，具體講今集點樣勁，佢講唔到。永远都系，你见过有好多都比重就轻，咁有啲嘢索性咁样嘅戏都咁讲话紧张刺激，由头打到落尾，咁我真系我数下佢打斗场面、战斗场面啦，有冇十分钟啊？成套戏咪吹打剪晒出去咯，系啊， 佢 边有 斗唔系 边度打啫呢套戏？ 佢就好多时间咧都会有 即係有點樣點講呢，即係因為佢今次好好星戰㗎嘛，佢周圍啲嘢都好先進咁。咁你佢雖然唔係打，但係你會見到周圍啲景呢都係好好似整到與科幻片咁嘅，呢個的確係咁。 係即係變咗 好多嘅。我先覺得係呢套係唔好睇嘅地方啊。因為呢個 ID4 呢想就好睇呢，其實你要理解就係呢啲好似啲咪怪獸片呢類咁嘅嘢呢，其實你係要用翻個原始嘅人類嘅， 係啱呢樣都係，即係地球人，即係地球物種打外星異種啊！即係你一定要用最地嘅方法，即係用最自己嘅科技去戰勝先過癮噶嘛，係嘛？ 如果你拍咗變咗套好似星球大戰或者 Star Trek 咁嘅路線，咁嗰度已經又唔係嗰類戲嚟㗎啦。 係啱。 雖然嗰啲戲都係打外星人，都有外星人嘅。咁但係你嗰啲你係當係即係大家係 even 嘅啫嘛，即係地球人，即係唔係即係人類同外星人嘅都打到好唔同國家嘅人咁啫，佢即係種星際大戰咁啫嘛。喂，但係你搞清楚你 ID4 或者你打哥斯拉呢啲，其實你唔同㗎，呢啲其實係似啲怪獸片。你最好睇嘅就係唔好有超科技，即係人類唔好有超科技嘅。咁你呢度你突然間將人類嘅科技提升到，仲要去到呢一個程度，佢而家呢個程度咧仲勁過超爽要塞嘅。咁你去到咁啦，咁喂，其實我分唔到你咩叫高咩叫低㗎喇喎，你去到咁嘅程度。 你要出機械人啦，出埋。 咪冇錯啦，因為你去盡啲，我出埋機械人啦，再跨啲啦大佬。佢又唔 你好似 Pacific Rim 嗰啲咁嘅機械人。 係咪可以啊，你一係去玩盡啲啦，佢又冇。 合體咁囉，係啊，三機合體咁樣囉，係啊。 冇喎，佢實質個佢個樣睇好先進，佢表現出嚟就好虧嘅。 是啊，佢射得射咋嘛，其实外星飞机同地球飞机有咩分别，冇分别到就即係又系好似上集咁，佢行入去就揸到嘅，即係屎都唔使拆嘅，又冇密码嘅，跟住指纹咁样又冇，又可以揸到，咁揸到嘅嘢识揸嘅，就算啦，咁跟住个战斗个程式都系咁，只不过形状唔同咗嘛，佢都话落去咁，跟住有啲激光去射一射下咁样 ,QQ 咁样諗 嘅。嗱香港呢都嚟緊有一套都佢都仲夠膽上，就係、是、之前我哋介紹嗰度叫摩天樓係咪 聽到摩咩 摩天樓啊，上次我哋 我知道我你嗰套啊，即係伊甸園啊嘛。 台慶嗰集講啊，我哋我唔記得啦係咪定邊集係好似台慶嗰集講過。 係係冇錯。 阿 Loki。 係台慶嗰集嚟㗎，係台慶嗰集講。 High Rise 嘛，有人聽咗啦，就話7月28號啊香港做啊，佢改咗個名好怪嘅，叫摩天豪庭，即係好似啲樓盤名咁樣。 明白 咁樣我補返下。即係香港呢就係咁啦。嗱呢啲戲呢人哋台灣就直接早做晒咩。我唔知佢點解可能臨出碟出去上相咁啦諗住。 嗯。 咪咁囉。呢度我哋諗住佢唔做添㗎啦原先係咪。咁呢啲戲嗱呢戲啦當然啦有娛樂性嗰樣嘢我唔敢講好啊，因為即係其實佢係比較慢嘅啲嗰個氣氛嗰樣嘢。咁但係套戲本身係有嘢講同埋都算係一個名著嚟嘅個原作。咁但呢啲戲就分分鐘面臨一啲即係上唔到畫嘅一啲咁嘅狀態，成日都 係 咁呢度 lucky 啦，叫 lucky 啦，臨尾都俾你上一上啦，即係等下 lucky 老老 J 啊，因為嗰度佢突然間趌起身嗰度咧，如果你 哦明白 見到條嘢嘅， 即係趌到，可能剪咗嘅香港， 剪咗條嘢啊！ 啊、剪咗我镜头咧，夹力夹咗已经 剪咗镜头啫，就夹嗰下就剪咗嗰两格。 你睇嗰阵睇唔真嘅，你睇戏嗰阵睇唔真的。你要慢鏡先睇到，即係你好似有咁。 係疑似係。 即係所以就唔會嘅，唔使剪。 同埋因為喂佢上到其實真係因為其實落機啫，我覺得你即係你買片 嗰啲 都 有 穩陣啊嘛。 佢都有好幾個。 啊，即係而家其實落機都叫 hit 啦，係咪先？即係個樣又香港觀眾受訪係嘛？ 純粹有人買翻嚟播咯。 係啊，起碼有人買咯。 你之前 唔係呢套我未睇啊，你知我盡量我少啲話。我少啲撳落去啦，即係如果你話網上撳啲喎， 上次唔係 大立嘅，因為我個 concept 就你知你見我都幾支持入場戲院睇戲嘅，即係我自己啊，因為我覺得有啲戲因為我試過就你喺屋企睇咧，因為我翻屋企好多嘢搞，即係你可能老婆啊揾我啊，又屋企嘅老豆啊打電話上嚟啊咁樣，即係有好多嘢騷擾你， 即係要專心睇。 我你喺屋企睇戲會就其實冇電影咁專心。咁我試過啲戲咧。在上網看完再入戲院看那個感覺很不同，那我都好像浪費了套戲、 啊、 所以有些正戲我寧願我特登等佢上畫我才入戲院看， 所以我都 想浪費了， 有時看到回或者看網看到套戲好看我真的入回院看的，我會 是啊是啊， 看到 他看 了 電影感覺不同的，是啊 唔係，咁呢套你唔係睇過咩？嗰次我哋咪講過咧，呢套 High Rise。 我知道我唔係，我都係快立啫。我即係我 你睇下， 我 讀 下 讀 下，我大概知個世界觀咁樣啦。係啦，我又唔 係。你有冇興趣入去院睇一次啊？ 係啊。 咁啊係悶啲啊，呢啲氣氛的確係咯，係咯，咁啊，啊冇啦，係啦，講下， 咁啊 都講下，係啦，有冇去做啊？做呢個地球快一次。 我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系咯， 差唔多啦。咁啊，呢度就我其實即係呢度少少，頭先都講過啦。譬如上個禮拜有套 Light Sky 啦，咁啊雖然唔係科幻，但係我覺得調翻轉就呢啲 B 級成本咪值得睇咯。咁你話再之前有套咩999犯罪禁區，因為上個禮拜我冇錄音啊，咁我又睇一睇呢套都唔差㗎。 有人都話好睇喎。 係喎，黑警嘢嚟㗎，即係如果你話食返而家嘅香港嘅意識形態，咁呢套真係拍黑警嘅，咁就變咗你又有少少，唔好話咁明，即係叫做 I 咁啲。外國唔係99犯罪特區，係啊，荷里活片嚟嘅。 係 咯， 即係你講嗰個題材。 係啊，佢題材黑警題材，而入面啲警察真係奸嘅，咁而奸佢惡有惡報，最後就死曬，死剩最後嗰個即係唯一中嗰個差佬嘅啫。咁類似喎，咁但係係啲好實嘅槍戰片嚟嘅，即係佢唔係浮誇，唔係有英雄主義飛身啊、接支槍啊、再射咁樣，即係好務實嗰啲點樣美國人點捉賊啊，點樣去個大廈度捉人咁樣，即係有呢啲感覺，我覺得幾 OK 嘅，但係個結果爛啲啊。 我都見到人 係 好睇 嘅。係啊係啊，話可以即係我評就評53分，你諗下，即係唔係話好正，但係就一定係合格有餘咯，係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就睇呢套咯。咁同埋我都係嗰句，我好多人睇過都係初戀無限 Jam 係正，而且呢套戲好少發行，淨係得百老匯電影中心上啫。咁但係咧一直都會爆嘅。咁我好 highly recommend 呢個禮拜，如果你話唔好睇天煞啦，因為唔好俾呢啲荷里活片商賺錢。 咁就唔係 睇翻呢啲， 你自己判斷咯，係咯，你自己判斷啦，係咯，即係問題就係你入去睇完。你會唔會俾佢呃到啫嘛？因為你睇完你都好清晰，好清晰。 咁但係而家依一刻，你呢啲咪所謂就影評人嘅狀況？影評人就係你建立咗一個信任啊，你對個影評人講嘅評價有信心。 唔好去睇。 你因為喂唔係啊，喂但係喂你入咗去睇咪俾自己又幫咗一腳咯？咁你要問就我叫人睇嗰啲港產片又俾人插到反轉，呢啲咁爛嘅戲你話入去睇下試下啦，或者睇下係咪真係咁爛？咁呢啲咩為睇爛而睇咪同天機富咩咩富春山居圖嗰啲？ 佢有權去見證下係咪？ 係咁一定。 我唔敢。每個人都唔一樣， 即係你啱，即係我都係游說啫，冇話佢即係揾支槍指住你啊！即係你係荷里活啫，你有你選擇啦。咁但係問題即係我立場，你唔想姑息荷里活，仲拍呢啲咁嘅垃圾？你第一時間你就用銀包投票啦，係啦。我作為影評人，即係我好早睇咗，我就想講個信息俾大家，就唔使入去睇嘅，就係咁樣，係啦。咁啊，因為睇咗初戀無限 Jam 呢啲咁嘅幾個，又有深度又好笑，同埋拍拖睇。啊！你女朋友都覺得你高檔啲啦，咁大條女去睇天煞，你睇幾咁低質素？ 唔係啊，好多女都睇啊呢套。 對啫，天煞 都有興趣。 我唔知啊，呢套叫音樂王，咁啊叫啲女音樂王啦，係啦，咁低質素咪炒埋一碟咯。 仲係有好，唔係你要知道咧，第一集係好多人個記憶好深噶。你知唔知佢哋係911發生嗰陣咧？佢第一樣嘢就係諗起呢套戲啊。 哦。 同埋導演就好笑咧，佢話點解會拍第二集咧？亦係因為911㗎。咁其實我唔知實質有咩關係啦，但你話觀眾遇到一啲即係恐怖襲擊啊，嗰啲咁嘅即係大型呢啲咁嘅恐怖襲擊，佢哋會諗起呢套戲。你諗下呢套戲對佢哋嗰個影響幾犀利，係咪先？咁所以你話佢哋會聽到有續集就想去睇。喂，我明嘅，即係我初初聽話，喂，你做好啊咁。咁即係我都會想去睇，不過即係當然你睇清楚佢個 trailer， 我已經冷咗一半啦。咁但係你一般人唔會話咁諗咁多噶嘛。咁喂，呢套戲好戲嚟喎，有續集。咁佢唔係你睇下，喂又唔係話換咗人拍啊，同一個導演係咪先？咁應該好睇咁佢哋就係 read 咁多嘅資料啫嘛。咁你變咗話佢哋好想去睇，唔奇㗎。咁你話哦，佢睇完你都覺得唔好睇㗎，你呃咗入場，咁又唔知喎。咁可能佢哋都係預期都係有得打，有咁佢有得打㗎。咁可能佢哋 OK 㗎啦，係咯。即係始終可能第一集咧，佢哋實在太過中意啊。係啊。咁變咗我唔知佢哋會點樣感覺啊，咁我覺得佢哋有權即係去鍾意套戲嘅 ,ok? 你唔使信任我哋嘅，咁你咪自己去判斷囉，係囉。所以我嘅 comment 就呢套戲係我係非常嘅失望添。 明白，係啊，我都係，我都評價都非常失望。咁同埋仲有今個禮拜講漏做套《塑造傳奇》啊，呢套亦都係真人真事啊，亦都係係啦，即係少有嘅個人傳奇，即係叫拍得好睇嘅個人傳奇。 我睇咗 近年啦，近年。 哦，呢度都 我未睇，係啊，我未睇，所以我都唔 好 俾出文。 係啊，有人都話好睇 嘅， 係 啊。係啊，但係好多影評家都即係之前好多外國啊。好多評分都好高， 真人真事啊，都好似係 係啊，真人真事噶，咪講翻嗰個傻家咯，係啊係啦，即係匹敵霍金嗰個傻家嘛，係啊，冇錯。 所以有啲有意思嘅呢啲，係啦。 系啦，冇错。 唔知科唔科幻啊？就系啦，霍金咪因为讲黑洞，佢可以科幻啲。 系， 唔系呢个好数学噶嘛？系啊，咁啊 ，OK， 好， 好，咁啊，大家就系自己啊评论啦 ，OK， 咁自己睇下睇下，大家最即系你听完我哋讲咁，同你睇完你嘅感觉系咪认唔认同咧？咁样咁吓，咁咧。 冇错，冇错。 喂，咁啊，不打咧，其实就要飞噶咯，一阵眼少少。 系啊，因为我啊，即系纯粹个星矢展啊，咁啊，加上我想入去 USJ 玩，即系嗰四个主题区。咁咧，我啊，去今晚飞日本啊，咁啊，亦都系因此啊，下个礼拜我请假嘅，都系下个礼拜我讲 啊。咁啊，再下个礼拜翻嚟啦，下个礼拜都系 冇错 之旅嗰啲啫，又唔系啲大片嚟嘅，唔紧要。 冇错。 再翻嚟嗰个礼拜再同大家讲。咁啊，喂，咁啊，带啲日本嗰边啲资讯俾我。 好啊，好啊，好啊，喺嘛，或者我带住嚟公园入边啊，或者入日本戏院啊嗰啲嘢啦，吓，系嘛，冇问题，影啲相翻嚟。 有冇坐机头啊？仲 有唔系啊？我想坐东，因为我去大阪去东京嘅，我即系两边都去嘅。咁咧，我想坐架 E V 嗰架火车。 E V 火车 ，OK。 系啊，系啊，系啊，唔知咩山手线好似系嘛？啊，总之揾下挂下啦，吓，总之 啊， 尽量喺下即系下个礼拜系啦，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再个礼拜翻嚟同大家讲下呢个日本行点样啦。 冇错 ，thank you 你，好， 唔该晒，不打，好，隔个礼拜再见。 thank you 晒，好，拜拜， 拜拜， 好。好啦，咁啊，好啦，有冇补充？马仔唔系讲好多，头先可以补几句你嘅意见都得。 我自己本身第一集就都系普通嘅。 第一集就点讲咧？我觉得系都好睇嘅戏，但系都未去到我觉得最中意嗰。 唔系，我唔会话好中意咯，咁叫 OK 嘅，咁打就。 第一集 OK， 我都觉得 OK 嘅，同埋某啲即系场面，我觉得佢做得都几，即系起码我都仲记得，到而家都。佢做到呢样嘢最少系嘛？ 嗯 ，OK 个气氛又系啊， 同埋咧，今次咧，我真系听到有啲好好笑嘅嘢嘅。你都讲，你想讲埋你个意见先，你等我讲先。 我冇，我叫系啲人评有阵时唔系讲套戏啲咩咯，佢啲人都其实预咗佢低能咁，但系啲人闹反而都系佢闹啲正式广告啊，咁我 Angel Baby 嗰啲咯。 嗰样嘢真系对我影响完全零。 系啊，但系啲人系变咗重点咯，即系佢永远个呢样嘢摆咗个头脑咯。其实佢唔系讲套戏啲嘢唔 make sense 啊，或者佢啲嘢做唔到啊咁嗰啲。 唔系，因为最奇就系赞呢套戏嗰班人都有闹呢几样嘢啊嘛，咁先得意啊嘛。唔系话踩套戏嗰啲人赞啲，哇好好睇，但系佢转头回马枪都要闹翻呢两样呢几件事嘅，系。 哈哈。冇啊，好啊，有咩好讲啊？呢啲咁样。 咁啊，讲完咩？我讲 系讲完啊，你讲系 加多一样嘢，头先冇讲到。嗱，我见到咧有少部分人咧，即系有啲即系有啲人留言啊咩咁嗰啲，有甚至有节目啦，我听到嘅。 嗯。 又话点解啲外星人，即系点解呢套戏咧，或者话点解啲荷里活片啊？我唔知乜佢话点解荷里活片，其实荷里活片有唔系嘅。喂，点解系要讲啲外星人系坏嘅？系嚟即系杀地球人，侵略地球嘅。即系点解唔可以拍啲好似 E.T. 咁啊？咁咪有咯，已经做咩啫？ 唔系我之前嗰个 Super X 唔系好嘅， 咪都已经好多系有好噶啦。OK， 咁做咩啫？点解啫？嗱，即系嗰班友啊，梗系就系嗰啲外星迷嚟啦。OK， 即系佢会觉得即系呢套戏咧，佢唔中意呢个系列嘅嗰啲人。OK， 就话点解系啲外星系坏嘅？唔系咁 OK 呢套戏， 佢呢套戏又好啊，个波唔系好啊。 第一集。其实佢就系冚呢班人嘅，其实我同你讲，一开场嗰班嘅低能嗰啲人咧就喺度欢迎嗰个飞碟嚟啊嘛， 哦系喺度倒数系咁劲开 party 啊， 跟住咪俾佢一炮打死啊嘛，其实呢套戏咧就系冚呢啲人两巴嘅，专系佢， 嗯， 即系如果你中意睇 E.T. 嗰人，你咪唔好睇呢出咯，都讲明外星侵略啊，点会好人啫？系啊，你话系啦，今集明明有只好咯，另一只嗰只波咪好咯，佢又唔系咁讲嘅。佢成覺得係應該全部外星人都係好啊！你明唔明啊？ 有得咁啊？ 我點知啊？ 啊咁同 咁你 同講嗰啲 噶嘛？ 唔係即係同嗰啲講嗰啲全部警察啲差人都係黑警同政府就全部人都係衰咁樣，大陸一定全部衰冇分別。 我唔關你嘅事，即係你中意啲紅人公仔 ，OK？ 係 一回事。好嘅，即系红人喺好多人心目中系好得意噶，系咪？ 啊，红人， 即系 红霸，咁睇下真红定假红嘅吓。 唔系咁嗰只红霸咁好 Q 系咩？ 系 系啦， 個布公仔咁啲紅人都係 Teddy Bear 係咪？ 宋慈雄嗰啲係。 咁實質上紅人係咪真係咁 friendly 嘅呢？ 我唔係喎。 即係如果你遇到真紅人，你會死㗎大佬。咁你喺一個concept 上面，你覺得紅人好得意嚇，紅人係 Winnie the Pooh 啊， 都係啊， 係嘛？咁呢個係一 隻冇著褲紅啊， 幻想入面哦，咁紅人真嗰啲都冇著褲嘅，咁你幻想入面紅人先係 Q 嘅啫，你現實都唔係啊。你啲人咁中意米奇老鼠，咁唔都係見到你真老鼠，佢攬住佢錫咩？ 唔會啊，係 唔會係咩？即呢啲其實係一個幻想入面嘅嘢嘛，唔係現實嘛。咁你 另外一樣嘢㗎嘛。 咁你喺地球上面嘅生物都如此啦。咁你自己幻想啲外星人好友善，咁現實啲外星人有唔友善？咪或者咁講，係咪一定係友善？ 係就唔知啊，未知啊呢樣嘢。 未知係咩？咁點解你會覺得外星人一定係友善呢？呢啲好幼稚嘅。好幼稚，即係你 assume 咗一樣你 unknown 嘅嘢嘛，我唔係話佢係友善定係惡，我係 unknown 嘅 ,ok? 因為 unknown 咁事實係 unknown。咁你但你已經 assume 佢一定係友善嘛，咁你咪幼稚囉，你咪即係好似嗰啲人真係唔識驚囉，紅人好 cute 㗎咁樣。咁你咪飛身落去個紅人嗰個動物園度飛落去囉，有係啲僆仔有啊。結果人哋咪要巴低咗紅人嚟救佢囉。 係有單咁嘅嘢。 有單嘅嘢啊。 唔係，但係啲人仲要鬧喎。 係鬧咩呢？ 鬧你喺度拍低咗紅人囉。 應該拍低個細路囉，我覺得。 係呀，即係佢話個僆仔要死我都要死喎，啲呀。 唔係拍低 紅人無辜啊，咁樣。 唔係個細路危害咗紅人啊，因為。 係囉，唔知係最緊係紅人無辜啊，佢話。你睇下企邊邊啦，嗰啲人。有啲咪話啱喎。 是但啦，全部拍低曬佢啦，同我 ,ok? 唔係即係唔係啊！即係你即係咪個腦裝屎啊？呢啲人 咪都係咩啊？咩都要練翻轉㗎嘛？唔係一啲人 咪個腦裝屎 咩都要練㗎嘛？唔知做咩喎真 係即係等佢講過去㗎啦！即係迷你倉事件係嘛？講埋啲影像先啦 ，OK？ 咁冇乜特別啦，即係我就話天煞咧本來就係去笑你嗰啲，即係一味覺得外星人係友善嘅，因為第一集就已經係冚你啲人兩巴啦。 我第一集係嗰陣時最明顯。 咁我就唔明白睇今次呢集啲人仲喺度講啲嘢嗰啲咁嘅低能嚇。 超廿年喎，冇進步啊！ 停咗節目，哇！廿年啊，二萬年都唔會有進步啦！呢啲人，唉，算吧啦，即係又唔知睇到好多，又睇到好多啲咁嘅信息咧。呢套戲嗰想信咩信息啊？算吧啦。 唔係，差唔多自我失調啊，都係。 嗱呢套戲咧。我試下解呀俾大家聽。佢唔係話俾你聽即係希拉里會做總統。其實佢唔係想話呢樣俾你聽 ,ok? 佢想話俾你聽如果希拉里做總統呢如果啊就會好似呢套戲裏面咁大劑啦。 係。 佢係咁意思呀睇唔睇得明呀 哈 哈。結果最尾都要掹返個前總統出嚟係男人出嚟救世界你睇唔睇得明呀 哈哈。 唔係呢套戲同你講話即係佢即係支持希拉里或者佢覺得即係會有女總統㗎佢就笑呀即係萬一美國係女總統做就撲街啦咁啊識唔識睇呀識唔識睇呀 我冇呀唔得呀啲人嘅解讀永遠照住佢自己個心目中所想而解讀㗎嘛點講都冇用呢樣嘢好真。 咁你大人 佢賺緊如果佢係要彈嘅話佢到佢賺緊佢都話係衰㗎嘛。其實同佢鬧緊又係佢如果佢覺得係要賺嘅話就算佢同佢鬧佢都話係賺㗎嘛其實暗示。係咪冇用嘅。 即係嗰個男總統先冇鬼用係咪孭埋核彈上去自殺都炸唔死隻 Queen 啊。嘥氣啦咁你咪搵個屎忽睇戲囉你咪用第三眼即係個屎眼睇戲囉你鍾意呀 ,ok? 冇嘢啦唔講呀 ,ok? 咁你睇就睇唔睇咪霸咗我都講多次呀套戲你去睇我又唔會多咗斗領收入嘅佢唔會分錢俾我嘅 ,ok? 你唔睇咁更加唔關我事我唔會蝕錢 ,ok? 咁我純粹就我就係純粹講下呢個戲我睇到嘅嘢 ,ok? 咁其實呢我自己的立場就係我會鼓勵你去賴嘢嘅。係呀即係你唔自己見證下呢你如果你問我你中唔中意睇我從來都唔 care 嘅 ,ok? 你中唔中意睇你自己睇過自知但係呢個戲呢我而家講緊嘅就係呢個戲裡面嘅 fact, 就係佢有啲咁樣咁多嘅問題。OK， 咁如果你覺得啲問題唔係問題嘅，咁你咪睇咯。即係正如我唔覺得蒙牛同 QQ 同Angelababy 係問題喎，對我嚟講，我唔覺得呢個係問題啊，但我睇到好多更大嘅問題啦。佢成個製作意圖嗰樣嘢咯，咁Angelababy 係何許人啫？我要花我嘅心神喺佢身上。 哦，咁冇啊，佢都係睇中唔中意嘅嘢，人都講咗，我唔理佢做好事壞事，將嗰條友我唔中意就， 凡 咩嗰樣嘢我唔中意有咩？ 我對 Angelababy 冇特別感情嘅。 係咯，咪正常咁一個人咁 咯。女一條咁樣。 係啊，女一條冇嘢。 你話佢好醜樣咩？我又唔覺得好醜樣。OK， 即係起碼好過之前啲荷里活片入面揾翻嚟嗰啲咁好核突嗰啲。 係嗰啲你呢條女叫做 OK 啦，如果你擺緊啲西片度，有啲壞人。 梗係講西片啦，梗係講西片啦。唔係你上次睇 X Man 啊，平時嗰個 Jubilee 嗰個人個演員都唔係醜樣噶。 係。 佢都可以搞到佢變咗個好核突嘅竹星妹啊！ 我個頭唔知咁整到好亮，係咁樣個樣唔知咁好似癲癲地咁喎，成個好似傻咗咁啊個樣。 靚女平時唔係噶 ，OK 噶個樣，靚女嚟噶直情。 嗯。 係啊，咁你咪睇咯。OK， 但係我冇影響咧，我冇在外講我冇影響。OK， 要睇女啊，唔係睇呢啲啦，係咪？呢套戲入邊好多女啊，唔一定要睇 Angelababy 喎，係嘛？ 咁就呢個最刺激咗佢哋啊嘛，係咪？ 點解咧？ 嚇、啊，冇喎、啊，啲人就係睇到呢樣嘢咁咯。 呢套戲唔係有幾個細路女咁樣睇下嗰啲都得噶。 哦，冇啊，唔關事啊。佢李貴咩人咧？係啊。 羅莉控下咪睇幾個細路女咯，係咪睇下 Joey King 嚇？ 嚇、 啊。仲有啊，再細啲嗰個啊，即係佢嗰架車入邊啊，個私家車咪最細嗰個啊。 嗯。 係嚟緊啊，就係做呢、這個Anime Feel 啊，新嗰套啊。 係。 裏邊又佢做嗰個女啊，即係其實呢套戲入邊嗰幾個女都係做鬼戲啊，同你講。 嗯。 嚟緊有一睇啊 ，OK。咁啊，咁啊 ，OK。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冇嘢講啦，係咯，有興趣咪揾翻曬，即係呢啲演員做過嗰啲嘢睇咯，即係頭先講嗰個法國妹嗰啲咯，係咯，後生都幾靚啊，咁咯。 嗯。 OK， 好啊，冇嘢啦，好咁啊，講埋就啲，快啲講埋啲影像啊，講埋啲嘢收工。咁有咩睇咗咧？亞馬遜啦，係嘛？ 亞馬遜完咗啦。 啊，甲鐵城噶嘛？ 係啊，甲鐵城又未完嘅，仲爭少少。 仲有下個禮拜一集咁大把啦，嚇，最終回啊！ 系咁讲，边一甲铁城先？ 其实一样嘅啫，一唔系个剧情啊，即系又系咁样，唔知啊，即系系咯。 我咁唔同嘅，咁起码甲铁城起咗个好头，不过临尾赶住收工，我觉得整到咁啫。 唔系甲铁城咧，就调转，就其实佢系好嘅个作品，但系咧你反而企唔住。 哦，佢啲人嫌佢后边衰啊嘛。 唔關事，我哋傾咗佢就話咧，因為佢冇基於任何嘅，即係叫做先前嘅可能輕小說啊，或者漫畫任何嘢，即係變咗咧，你淨係喺個動畫裏面咁彈出嚟，即係一原創動畫咧，其實好難企得住腳嘅。就算佢做得好都企唔住，最大鑊就係、 是、我咪捉佢啲錯處咯。佢係咁，就算套嘢冇咩，佢都係咁將個嘢放大㗎嘛，佢本身會係咁講喎喎喎喎喎喎。 唔係個問題，即係你有個原著呢，就個原著本身有班固定 fans 呢，咁你就算 咁佢要補完㗎嘛，因為原著咪講咗囉。 覺得幾爛呢，個卡通片都會繼續做落去嘅。 係，佢繼續補完佢㗎嘛，喺個腦度 嘅。仲好多季明明都唔好睇，都仲好多季。總之就佢原著嗰度仲賣到，即係總之佢成到一個 廣告咁個功效。 即係佢成到一個作品，而係嗰度有一定嘅支持者，咁佢就唔使理佢一抌咗嗰個個別嘅嘢好唔好睇 嘅。 係。咁如果你呢個冇基於任何嘢，你就即係單頭嘢啦，係咪？單頭嘢咧，你就算做得好睇咧，你都唔代表你 survive 得到嘅，因為你冇帶動到任何其他周邊，冇周邊啊嘛。 冇係，冇啊，唔係我支持佢再有繼續做嘅。 冇啊，系啊，咩支持啫？咁同埋你甲鐵城，哇犀利喎！卡通片即系十幾集、十二集完呢，成日劇咁嘅長度嘅啫。 我佢呢啲都係原創，咪試下咁整一整咁算啦。呢啲 咁我唔知佢啊，你俾我就唔完住咯，咪就做十零集，得繼續唔得由佢，即係我唔會夾硬整個結局嘥咗。 係佢突然間趕工，變咗臨尾幾集好似咁，即係唔可以鋪排話有啊即刻爆出去咁啊啲嘢全部。 哇！真係好急，咁而家已經兩個一個變啊無名變咗隻怪獸啊，一隻怪好似隻馬咁樣啊，飛馬咁樣啊，唔知點解咧熱鬥小馬係嘛？因為佢就係諗住食飯可能係嘛。 係 系有只咩？嗰时有啲飞蛾定蝴蝶咁样嗰只， 蝴 蝶蝴蝶啊，整对翼出嚟唔知会。 咁嗰个男主角咩？身躯人啊？ 吓，变咗只嗰只羊啊？定咩嗰只？ 吓，嗰只草泥马。 系草泥马， 唔系个发型似啫。 系。 佢个样变咗啲，佢整变咗都唔同咗，跟明明平咗矮，而家变咗高大咁喎， 拉长咗啊定啊？ 跟住打埋针就话咩事恶魔人啊，老喂！ 系 只手又换埋嗰支枪落只手度呢啲咁样，喂！即系突然间已经变咗咁啦。咁又下一集好明显就系男女主角对决吓，即系好似呢个0080啊，口袋中的战争吓。 嗯， 咁啦，咁又话 都系美少本情缘。 系啦，咁到底系？到底边个救边个，最后边个可以生还咧？咁啊，下集睇啦。咁但系 系啊，咪两个私人救济过啊 最屘咪两个都冚家产啦，系啦。咁我但系总之我哋觉得好嘥咗呢一套戏嘅。 系佢做嗰个设定好世界，突然间要咁样赶工咁样搞掂佢。个将军哦，咁样超雄二入去咁样用半集时间整一整咁啊搞掂。 比起攻入我个城都简单。 系啊， 真系太简单。咁你变咗啊，真系好嘥咯，即系冇乜铺排咁就发生咁。即係有時好睇就因為有鋪排咋嘛。你同一個 event 發生 OK 嘅，但係你冇鋪排咪發生得好突兀，好咩唔好睇囉。 係呀、啊、全部幾個一句對白講嘅即刻做大一啲。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浪費咗囉，呢個就係囉。可以好好嘅，但係冇辦法呢，因為實在篇幅太短啦。咁呢個係問題嚟㗎，因為而家就係篇幅長嗰啲呢，就係啲其實唔好睇嗰啲，反而可以不斷咁延續啦。咁呢啲就係因為佢哋嘅製作方針就係要揾一個即係可以即係做到落去嘅一個 title， 咁個 title 做落冇壞喎，但係佢都係咁做落去。 唔知咁佢多佢推到佢個經濟效益，佢其他另外啲產品佢有繼續有 得。咁咪就係咁咪死得囉。咁而家你都唔係話想做到好戲出嚟嘅，一般人都係咪 我都係搵飯食嘅，而家日本就已經變咗搵飯食 嘅。一年日本都係咁嘅，你最大喎。你以前覺得唔係日本人好認真㗎嘛。 係好有熱誠㗎嘛，對嗰樣嘢。 依家都係搵飯食。咁你變咗你呢班，我覺得呢班人係有熱誠啲嘅，咁但係誰翻唔到囉，係咪、 嗯、 我覺得真係好非常嘅可惜。咁而亞馬遜就反而有得繼續囉、 啊。吓、啊、有第二季冇出話製作好似仲有季嘅。 知呀。 但好似係17年春季嘅佢哋話。 所以呢套 好似係呀，我唔知呀，佢係咁。 即係我都夾硬睇一睇最尾嗰集啦，話最尾嗰集嘩嘥時間嘅咁嘅定嘥時間。 哦，唔係，其實佢成個古仔講啲嘢係一集可以做曬嘅嘛，佢個意思嗰啲嘢。 唔係，佢嘥緊我時間啊！我意思係，我睇嚟嘥自己時間。 唔係喎，賺到飛起喎，講到啲人留言留到話， 我覺得垃圾， 超正喎呢套嘢。 正在乜嘢？ 咪正在咪喺度，即係其實好似即係啲精神分裂啊，思想有問題啊，即係估佢唔到諗啊，即係佢成日好鍾意。即係好似後面有啲陰謀論呢，但係有條友低能咁對住鏡頭係咁笑呢，跟住佢哋話就高喎，其實 對住叫人流口水呀咁啊， 即係可以變態佬咁呢，唔知做乜嗰啲佢咪話正喎， 係個主個 main point 就呢要講完等於冇講 吓，係呀，我咪話都係其實一集做曬佢哋嘢，佢就係咁飛嚟飛，個主角係咁飛嚟飛去，好似有個謎，但係其實係人都知嗰啲謎呢，跟住但係佢唔講咩知，跟住啲人話係好期待佢講呀咁樣嗰啲。 但佢又永遠都唔會講嗰啲嘛， 係咯、啊。 咁呢啲咪就係一眾而家睇聽緊嗰啲神秘節目啊，或者呢啲咁嘅影評節目嗰啲，佢哋鍾意覺得有料嗰啲咪呢啲咯。講完兩 句，係你一句講嗰個答案出嚟，佢咪講廢啊嘛。 好啦、啊，咁以後我唔講啊，我喺度兜圈好似。咁啊高係咪？好，以後兜圈。 冇啊，都係咁啦。咁冇我睇咗係其實係。佢啊，即係點講咧？臨尾個主角咪變咗係企咗響，即係同佢地鼠咪企咗響嗰啲亞馬遜嗰啲物種度，死剩一千隻啊嘛！ 唔係嗰下先好笑，呢度最尾，所以而家呢個所謂最尾嚇，唔好計有冇下一季先。 嚇、啊！ 最尾個男主係放棄咗個女同咗嗰個地鼠啊嘛，即係成我話啲咩基佬 BL 古仔啊，大佬。嗱、那個地鼠又好似女咁喎，而家講嘢變咗。 唔係一向都係咁啊！佢近時未變身之前，一向都誒咩咩咩咁聲噶嘛。 但係佢而家直情就剝埋衫咁啊嘛。 係一唔著衫啊，上身。 係啊，個主角攬住咁樣，機到出汁啊，大佬。 係。咁啊，佢啊，咪講佢好，我有少唔知做咩咁，咪講咪話，即係佢而家企喺亞馬遜嗰啲物種嗰邊咁樣，跟住咪變咗保護佢哋咯，一剩翻嗰啲人數咁咪走咯、啊，跟住就。 紅色阿仁啊，即係嗰隻叫咩 ？Alpha 啊，嗰隻佢又即係點講？佢嗰個中指啊揸到中，即係唔會飛嚟飛去嘅，即係佢講到有中指，佢就係即係唔理啲人係好人壞，所以佢如果係亞馬遜係嗰啲物種咧，咁佢要殺曬嘅。係， 佢唔懟咗自己先 咩啊？ 佢應該懟咗自己先嘛？第一個。 我唔知啊，佢自己就係死啦，佢都佢遇咗咩？因為佢整出嚟噶嘛，好似佢有份啲亞馬遜。 唔係你講過啦，話原來佢唔同噶嘛，同佢哋嚇。 哦，唔係，即係佢呢個其實講有三種嘅，咁佢亞馬遜嗰啲人平時嗰啲咧就係、是、即係用亞馬遜細胞培育出嚟變咗咁嘅生物嘅。 即係其實唔係人嚟嘅，唔淨係人嚟嘅，即係佢哋從來都唔係人嚟嘅，你知。 哈哈，系啦，即系用咁整出嚟嘅。咁跟住咧，红色只阿仁咧，咁佢就系自己本身系人嚟啦。咁佢就将啲亚马逊细胞植入自己度嘅。 哦。 系啦，咁跟住阿主角咧，即系绿色嗰只咧，嗰只奥米加咧，佢嗰只咧就系主要都系亚马逊嘅生物，即系啲细胞咁样植入人嘅 DNA 咁将佢咁样打落去嘅。 即系阿大。 咁啊，三种嘅佢话。 即系大粒麦啊，叶念心系嘛？ 吓！ 念心系点啊？即系佢本来系嗰啲亚马逊，就打咗人嘅。 佢系亚马逊嗰啲细胞植入人嘅 DNA 咯。 咁有咩分别咧？ 我唔知啊。你话系咩啊？ 我 话咩捞屎啊？ 我系屎捞人同人捞屎嘅分别。 系啊，都系咁啊。跟住佢嗰啲亚马逊咪直头系屎啊！ 亚马逊系食系屎，系啊，冇错。 喂，咁佢咁样讲呢啲咯，咁佢又讲到，即系之前佢上一集十二集嗰阵时，咪用啲杀虫剂落雨嘛，跟住佢哋全部啲亚马逊嗰啲好多喺我嗰度咪舐晒嘢咁样，跟住佢都以为阿主角佢哋舐到会死啊，我唔知佢可以咁耐冇事喎，淋咗好耐先话走，跟住唔死得噶仲， 唔知喎， 跟住阿仁咯就舐嘢咁啊，舐到毁咗容啦，成面一笪笪咁样，跟住佢讲佢要食嗰啲亚马逊内脏，跟住维持住生命，跟住话冇咁快死喎，咁类似都系咁啊。 是但啦， 即系临尾两个唔喺海滩度咁打咗一轮，跟住佢嗰班 friend 先搞笑，即系嗰班素材班嗰班友，跟住打咁上，跟住佢要打只，即系佢咧，嗰班友好搞笑嘅，即系佢打其他啲亚马逊，佢哋都系杀虫啊，即系打其他。打其他虫就得啦，咁一打到嗰只地鼠咧，跟住佢哋又帮手打咯。 唔系，但系地鼠都压咗有条友只手喎。 系啊，即系总之系自己有，就算系亚马逊咩都好，都照帮咯。所以我唔识嗰条友就要杀咯。 系咯，咪就系咁啫嘛，讲到尾都系咁啫。 吓，讲到尾咪又系咁咯。 使乜睇啫？所以呢啲古仔。 吓，其实佢嗰啲跟住最尾咪三帮人喺度走咁咯，即系佢哋两个分唔到胜负，打我冇晒力咁瞓咗喺度，即系主角两个咁样，跟住咪两个撇咁样，跟住咪完咯套嘢。 浪费时间嚟咯呢套嘢睇嚟都。 吓，唔知喎，佢哋好开心喎，睇到临尾个老板咯，即系佢个间公司个老板咯，喺度嘿嘿嘿咁笑，跟住佢话：，哇，呢个系咪好阴咩？呢个阴谋系咪呢个有策划出嚟咁样讲到好兴奋噶？ 哦，你讲嗰个成个曹大华咁样嗰个啊？ 系啊，个老细啊嘛， 唉，呢啲咁啊真系睇到你真系，唉， 唔系，即系我成日觉得佢呢啲即系点讲咧？即系日本呢啲话，即系好似好极端或者咩咁变态或者咩咁，你平时睇嗰啲都有个意思啊。佢呢啲系九唔搭八加落去咁样，我觉得好似精神分裂咁样，冇乜用，做咩啊呢啲？ 啲劇情要渣過 TVB 嘅老手嗰句， 唔係佢臨尾一集都係揼波中，開頭嗰班友散曬兵嘅，轉頭喺度講咗一輪，之後又就翻又殺蟲，跟住佢成班都係中間遇到啲事咧，唔知做乜，跟住又好似垂頭喪氣，跟住唔係真係殺，即係臨尾講到最後又係為咗錢，跟住話唔知乜嘅又去殺蟲咁啊！ 唔知我就覺得 佢呢臨尾講都係話繼續殺蟲嘅，好似要 俾我感覺就係嘥咗我啲時間睇。 哦，係啊，佢劇幾嘥啊！ 即系我 都系咁，但系你睇都系嘥喎，佢又本身又掂喎，佢啲人啊讲到话就呢套超正喎，神作喎就。 唔系，所以唔系就系话我哋都唔使做咧呢、這个节目再嚟做咩？ 唔系咁，佢都系私入为主，本身佢中意嗰套嘢就要拍成点，即系佢呢度唔系细路仔啊嘛，即系佢好真就砌嗰啲剧，即系虽然咁你本身高咗啲都好差，咁但系总之佢呢套嘢唔系玩低能啊，咁佢就算拍成点嘅都话好 低能。 唔系，即系佢表面唔低能啊，做啲嘢，即系佢唔会喺度拎住啲嘢咁整埋啲音乐，咁样变嗰啲啊嘛。 表面低能，但原来穿 系啊，因为实质上做啲低能，佢咁又啱佢啲口味咯。其实 唔穿到方子，原来系傻嘅咁啊嘛。 系啊，即系佢个人平时，即系佢做懒型嘅，其实佢本身做啲行径系低能嘅，就冇所谓嘅。佢如果就算佢做后边啲嘢唔好低能，佢系个动作摆到好低能咧，咁都唔得咯。 即系好型咁低能，咪即都系低能。 系咯、啊，我反而系佢平时好似好低能，但系做啲嘢其实唔低能唔得噶，定系佢觉得？ 唔系啊，你以往嗰啲角色唔系就系呢只咩？佢就平时好似傻咁，突然好醒噶嘛。 系。 唔系应该系咁咩？ 吓、啊。 即系佢平时好有型，原来傻嘅咁好啫。 即系佢哋反而而家呢套嘢唔系咯。 唔系呢个符合啲而家嗰班观众自己个形态啊嘛。 吓、啊、 吓。就懒型咁，但原来傻啊。佢 系以为做啲咩咁样，以为好啱咁样嘅，都系傻 啊。自己啊，里边啊，冇办法。 吓、 啊。算吧啦，唔系即系你真系识睇嘅人咧，你就知咩事啊，真系。 嗯，冇啊。 即係的確，而家又真係唔係話有啲好出色嘅特攝片，又係事實嘅。即係如果你要同個 Ghost 比嘅咁，嗱咁講真喎，我兩套都覺得唔好睇喎。 唔係 Ghost 係唔好睇到係。 咁但係如果你話哎呀嗰套都好細路仔嘅，咁呢套起碼唔細路仔，咁呢套係唔細路仔，但係唔好睇啊，都係。 哦，咁啊要捉啲人心理啦，即係佢其實一個唔得就會走曬另外一個度喎，我發覺係。 哦，即係阿唔中意黃晶咧，就會走去周星馳度，係咪咁啊？ 系啊，而家同埋无线啦，系啊，套剧啊。 哦，即系狼爷榜唔得，啲人就走去睇睇啊咩啊咩纯属意外。 啊，系啊，都系走晒嗰个片嘅，好似唔系。 知啊，系啊， 而家一定要睇啊嘛。 有人同我讲话，哇，纯属意外好好睇啊，咁即系好老实，我都有睇，但我真系只可以飞睇啊，我真系顶唔顺佢嗰啲桥段，真系好唔得嘅真系。 嗯。 即系以剧本论剧本系唔合格嘅，系啊。 系。 真系唔合格，唔好意思，真系唔合格。唔系你，即系你加啲科幻嘢落去，系啊，即系好似我哋做咗八年，咦，有啲嘢喎，系嘛？好似而家都叫做啲电视剧都开始有啲即系奇幻啊、科幻嘅元素喎、啊，以前冇噶嘛，系咪？ 系，定系 keep 住都摆，咁但系你要摆得啱先得噶，即系一套，即系其实呢度一个推理剧嚟嘅，你加个咁嘅又不死人又点做咩 ？O K， 好算数。咁你本来又有个爱情线，硬系吴启华同阿蔡思培 有暧昧啊？你话 中间已经话俾我听，原来佢已经同佢讲话，其实佢系老豆。咁跟住咪冇咗呢条爱情线咯。 哦，咁应该整啲不伦恋会好睇啲啊？ 咁系，如果佢继续不伦咧，咁又 O K， 但系佢又冇啊嘛，就两个已经冇咗嗰个吓。咁就 佢正常翻啦。 正常翻，但系佢最奇怪就佢呢一刻先无端端又加，即系阿吴启华。又加咗入去阿蔡思培嗰间公司做咗佢拍档，喂，做乜嘢啊，大佬？ 唔知啊，咁佢当光明正大可以直接入去揾佢啊嘛？ 唔系，咁但系你咪已经甩咗嗰条爱情线咯？ 冇啊，就废咗。 咁跟住而家又蒲头啦，嗰啲敌人终于出现啦，整个咩意外集团喎，得几兜友嘅仲，哎呀，算啦咩垃圾？ 矛女啊，你话 系矛女高崎华生啊？ 系啊，我几条友啊？ 算吧啦，大佬。即系但哇！我啲 friend 讲到几好睇啊！你睇啊，你睇啊 ，OK 吓 吓唔知啊？ 唔系，即系老实讲，你真系论剧本啫。你潮流教主好睇好多嘛，都系蔡思培，即系个故事 啊。咁佢可能系咁捏嚟捏去，啲人唔中意睇我而家。 点解咧？冇捏嚟捏去，边系捏嚟捏去啫？ 唔系我话捏嚟捏去啊！啲人本身平时翻工都捏紧啊，费事睇啦而家。近视又唔系啊，近视本身啲人。唔系咁中意练啊嘛，咁啊睇下人哋练下开心啲啊，都系睇时间嘅。 唔系佢哋中意练，但唔该古装咗佢。 吓，唔系佢唔系，即系点讲？佢时装练咁咪同佢平时翻工一样咯。 冇错啦， 佢平时翻工都练紧啦，仲睇。 系啦，即系佢唔使睇你套剧，佢公司练得劲啫。 系啊，公司嗰度练得劲啲啦，本身。 系啊，我唔知啊，我唔知系乜嘢啦。总之我就觉得好好睇嘅。OK， 吓，即系起码人哋嗰个剧本系。冇垃圾劇情嘅，推進得好快。我淨覺得佢甲鐵城啫嘛，喂，點解咁快嘅？點解臨完嗰度，哇，推得好快，咁啊完咗啦咁樣。會唔會嗰度用翻五集嚟交代好啲啊？一集就咁樣發生到咁樣咁，即係我係有啲咁嘅感覺嘅，即係好臨尾嗰啲劇情去得太快，去到，因為佢冇辦法，佢係得咁多集啊，佢唔可以再講多啲。咁覺得係，哎呀，有少少嘥咗，覺得嘥咗個故事咁就啲人唔係喎，睇都唔睇喎。我識啲人唔鍾意睇㗎啫。 係我問過啦，係唔 中意。唔鍾意睇，唔鍾意轉啦。所以咪話啲人睇戲都唔係想睇到好戲 嘅。咁睇個題目啱唔啱佢哋追嗰 啲。覺得啲人係咪 吓，唔系个题目啱唔啱佢哋？ 都系赛斯贝啫。 咩？ 都系赛斯贝啫。 我唔系个题目嗰就系唔系睇个人啊嘛。 又唔中意睇阿陈豪做醒啊嘛，中意继续睇佢啲咧，即系嗰啲咩喺嗰啲咩鬼同佢 O T 咁做啲傻佬咁啊。 唔就系搞笑啊！陈豪开头嗰阵时红都系。 系嘛？ 喺无线之前嘅近时做埋啲古惑仔吓啲黑社会嗰啲系唔得噶嘛？啲人中意噶。 我中意睇阿陈豪醒喎，如果你俾我就，我唔中意睇陈豪做傻仔嘅人。咁啊，但系啲口味唔同。 唔知啊，啲人中意反差嘛，即系个样凶手啊，但系低能咁样啊。 唔系，你话佢啲女中意啲仔系咁 吓， 中意啲仔低能 吓、啊，都系嘅， 好控制、啊、 嗯。 突然间咁醒系嘛？你估佢唔到咁点得啊？系嘛 ？Anyway 啦 ，OK， 咁你中意睇就睇啦。我都冇乜资格去评任何嘢啦。系咧，当我讲啫，即系你好似咧去咗精神病院咁咧，你周围啲人讲啲嘢系同你完全唔同嘅吓。OK， 但系佢哋好一致喎、啊，最弊又佢唔系一人讲一样、啊。 嗯。 咁系咪你正常嗰个都变调翻转变咗，就你真系黐线噶嘛？ 哦，咁而家好明显系个世界走住呢个方向啊嘛。 系嘛？精神病院啊！ 系咯，你成间即系成个地球变咗精神病院嗰时候，你平常咪变咗你系黐线嘅。 成个地球呃咸啊嘛。 吓 ，OK， 吓咁啊 ，be your joker，OK， 咁啊唔好讲咁多啦 ，OK， 冇咁你信唔信唔算咯，系咯 ，OK， 即系我系真系亲，即系我真系真心讲个垃圾 ，OK， 嗯，吓系，咁啊影像作品咪讲晒， 讲晒咩啊？ 讲晒讲讲唔系 咩 啊？迷你仓啊？ 公投你会冇时间讲啦，系嘛？ 公投两句咯，你一会公完投之后，啲人走出嚟话后悔嘅， 咪同头先讲嗰啲一样。 吓，点会低能嘅啲人系？ 乜啲人就系低能嘛？点解啲人低？你问紧嗰个人低能咧？点解低能？我冇得解嘅，低能呢样嘢。 之前啲人唔系同佢解释咗话，如果脱欧就会发生咩事？唔系知嘅咩？佢预备咗去死嘅咩？应该。 咁梗系冇啦！你点解俾人锯头有阵先后悔？做乜走去嗰度做无国界啊嘛？ 吓 做咩啫？佢边系谂过啫？其实根本佢就冇真真正正谂清楚嘅嗰啲人。 系，都系个情绪高涨咁去住。 唔系啊，唔关事啊，啲 friend 头啊。 系。 系啊。 哦，都系佢嗌口号咁跟埋一齐嗌咁样类似。 咁啊 ，Cody 都系啦，啲 friend 个话佢啊唔中意 Donald Trump 啊嘛，希拉里好啊嘛，咁佢咪帮佢站台。 吓，咪帮佢咯。 即系你个人投佢票我冇问题啊！ 佢用个影响力去水紧尺， 有冇脑啊？有冇用个脑啊？ 冇都系冇啊！有啲人都系生 pat pat 到啊，正常。 唔系生系，都冇脑啊！点会生喺个 pat pat 到啫？ 系冇生喎，而系退已经进化到冇喎，样样器官发达晒，系得我度冇啊！ 冇发达喎，边个器官发达？ 吓？ 你讲 Cody 喎，边有器官发达？ 吓，唔系咩？ 冇任何器官发达噶喎， 你又知？ 吓咩啊？见过啦， 系嘛？ 见过啦，系咯。你自己上网查啦，有嘢睇有嘅吓。 嗯。 吓，咁咪买佢系演戏咯，咪做戏咯。 嗯。 系啊，咁做戏几好嘅系，系。咪睇佢做戏我 OK， 唔系即系其实我分得好清楚噶。你成龙你咪就出嚟跳啊！ 我系啲人分唔到喎，先劲喎。 即系你成龙出嚟做文艺片，你唔好玩啦、啊，系咪？你成龙因为马成龙跳咁做呢啲，我 OK 啊，成龙打我 OK， 做咩啫？我理得佢平时讲咩，关我咩事？我理得佢爆 冇啊！ 即系你搞 你好，就算爆到劲好啊，屌！即系佢本身 就系 Cody 系一个，佢的确系有演技嘅天才嘅。OK， 咁你睇佢做戏咧，我系 OK 嘅。OK， 同埋咁我亦唔会因为佢支持希拉里，我唔睇佢做戏喎，因为两回事。 哦，冇啊，系啊，我话佢就要喺人面前拍劲好啊，都唔知道自己实质个人系点噶啦，你本身。 但系咧，你话你即系系啊，即系佢私底下嗰个点嘅人嗰啲咩，其实唔关事嘅，即系我唔会理嘅。OK， 如果佢继续拍戏，我其实会睇嘅。OK， 吓、啊，不过即系我就话你唔好鬼理佢啦，佢变嗰靓妹嚟嘅啫嘛。 嗯。 喂，但系咧，你会俾个咁嘅靓妹影响你投咩票啊？你自己都低能啦、啊。 冇啊！啲人系差唔多啊，都系受人影响嘅嘢。 Donald Trump 啊，梗系唔系好人嚟啦，我梗系冇话佢好人嚟啦。但系你唔使因为 Donald Trump 你唔中意嗱呢套天煞就系咁讲啦，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好幼稚啊呢、這个谂法。 咁冇喎，咁同睇无线一样嘅，而家一套唔中意，咁咪过晒另外嗰度。 即系我话咧，今次天煞呢个剧本咧，如果林美加句对白就好睇啦。 但呢個波呢回報咗返去佢嗰邊之後呢返返嚟嘅訊息就係、是、唔係叫返人類去幫佢打係話佢哋嗰個眼中釘已經消除即係第一號嘅敵人已經消除一下一個要消除嘅目標就係人類 係呀、啊、正常我覺得係 咁就好睇啦 係呀、啊、我覺得係應該咁樣 嗰、那個波根本就仲衰過嗰啲嗰隻嗰啲嗰啲咁嘅蟲呀 嗯 係呀、啊咁啊好睇喎、啊、你整咁嘅回馬槍喔、哦、原來首先扮 friend, 扮低能嘅。 嗯。 下一集就係打嗰個波嗰啲機械生命體。下一集唔係就係呢啲就係嚟搞你咩機械升華啊就同你講係。要將地球機械化啊。 哈哈。 係咪要將人類機械化仲要出勇者王。 嗯。 即係你呢啲真係算啦我覺得你即係真係。冇啊，冇辦法啊，係一啲人中意幼稚，中意、嗯、算啦，冇嘢講。所以我咪話不如拍《天線低咗邊》咯，即係最適合翻拍啊，《天線》 電影做翻個節目出嚟要 係做翻個咪成個入場睇咪喺度間嗰只幾隻嘢喺度騰嚟騰去咁咪騰兩個鐘咁。 喺度扭咁樣扭嚟扭去，扭咗兩個鐘。 講乜咁樣係啊？ 係。 跟住攬下，跟住推下屎忽咁嗰啲咧 是跌嘢咁样跟住即刻捐落去咁样唔知 跌咗个番眼嗰啲呢 是 跟住嗰个太阳嗰个已经变咗胡须女 是冇啊咁啊迷你仓啊我脱口讲嘅都系大家蚀晒钱咁样 唔理啦咁其实蚀晒钱又如何啫咁其实你真系觉得系留欧会好啲咩 冇啊但系短时间内咩囉咁但系。 就系睇住即刻呢一刻蚀钱啫嘛。 系啊但系你本身系令到更加散咯啲人我觉得欧洲英即系欧洲系咩嗰度。 你嗰度嗰啲后生都系睇钱啫嘛咩啫。 嗯。 佢睇得远佢睇得远就唔会。唉算啦佢哋自己投我哋又冇分投嘅佢鍾意嘅。 嗯。 讲真的都影响唔到我哋啦。你除非话投一投香港。 唔系影响个经济就系全部都冇影响。 香港都有份投啦系咪你话我哋都系曾经系香港殖民地系咪唔系关我差事咩系咪算啦冇前途嘅我哋觉得。人类呢种族都玩完㗎啦自己。使乜有外星人啫 嗯。 唔使呀。即系人类最大嘅问题最大嗰啲怪兽系钱㗎嘛。 嗯。 呢隻怪兽你先冇办法打嘛。一個個攬住佢錫㗎嘛最弊就係、是。 嗯。 好啦咁呢個好啦咁講咩呀火燒倉啦。 係火燒倉。 好。有咩講 有咩講咪個重點去嗰度政府度一樣。 嗱即係首先呢啲人一開始呢就話就講玩具。 係想講燒嗰時候玩具先嘅話啲玩具燒曬咁樣點 樣。咁當然呢個唔係話唔係一件事因為我自己都有租倉嘅好彩唔喺嗰度啫。 是再租佢喎係呢間喎。 係咁唔好穿我啊大佬係。咁我啊好多朋友啊好多有即係有租唔同嘅倉啦。咁呢個倉啊特別衰嘅我可以同大家講 ,ok, 即係通風嗰啲人我哋先。咁佢又求其咁啊即係佢冇冷氣嘅 ,ok, 本身人我去過我啲朋友啲倉有冷氣㗎。 好係有冷倉㗎。 一路執倉坐喺度好舒服嘩嗰度焗到你冬天去入到去都焗死你我同你講。 你話好似有人咪暴弊嗰時喎。 我暴弊呀唔知咪呢間呀好似之前有人話試過喺迷你倉度瞓呀。 係。 暴弊呀唔知咪呢間呀唔知呢 間。而家唔係查間咪有人喺迷你倉度瞓 㗎有可能㗎真係有可能。咁唔係話呢間 ,ok, 唔係講呢間。我講呢間就話佢嗰啲通風本身係唔係好得嘅。咁佢就咁整一個啲咪大風扇。佢大風扇同佢講有啲壞咗唔整。即係佢自動嘅即係應該好似你就有人嘅著咁嘅咁但係有好多都唔 work 嘅 ,ok? 總之就係咁啦 ,ok? 咁你啲通風咁差嘅地方會唔會都會增加咗呢個問題咁佢梗係一定有啦。如果你個地方係長期維持廿幾度我諗你起火嘅機會都細啲啦。 嗯。 係咪即係好多嘢加埋嘅 ,ok? 好多嘢加埋嘅。其實我一早都覺得呢即係佢呢個公司嗰啲倉呢遲早出事嘅。即咁多年 咁耐唔出事返奇蹟㗎 喇。奇蹟㗎啦係啊係啊。咁、啊、所以佢但實質嗰度點樣嗰啲就法律問題呢佢留後搞啦查啲咩。即係我就想講就話其實即係講返玩具先啦、嗯、即係其實大家最關心就係買咁多玩具就要擺嗰度啦唔係點樣屋企真係擺唔落㗎嘛。咁問題就係其實又使唔使買咁多玩具呢 嗯 冇必要 啊。哦，睇下点啊，你有咩能力咪买咯，冇咪唔买咯。 咩叫有咩能力？ 哇，咁有啲人兴趣啊呢样嘢噶。 你嘅能力唔系就系有钱买嗰只嘢啊，系有。 系我意思咪系咯，我话有能力就系你有地方摆佢咯。 你嘅能力加埋有钱 keep 呢样嘢啊嘛。 系。 吓、啊，喂，嗰样嘢我送俾你呢度定挤噶？喂，大佬啊！ 是就是个位置问题啦。 唔系，我送架法拉利俾你，你 keep 唔 keep 得起 ？keep 啊，我 系你要有维修啊咩嗰啲，你要养得起佢先啦。 即系而家嗰啲港姐啊，又以前系赢等楼啊，而家唔系嘛，而家佢赢咗系唔知俾紧咩豪宅，佢住一年定咩咁样噶嘛？佢嗰、那个嗰啲管理费啊，仲贵喎，佢以前住交租嗰度。 系。 喂，你我俾你，你 keep 得起噶啦？ 系。 好笑啦，大佬。 系。即系等于有个大西嘅老婆可以娶得到，但系未必养得起喎。吓、 啊， 差唔多噶。 唔使大西嘅，因为普通老婆都未必养得起噶啦，而家。 吓、啊， 即系而家啲人冇点讲，即系你点会唔、 嗯？ 即系点会唔买下嘢啊？系嘛，正常嘅都有买下嘢嘅吓吓。咁、啊啊、所以咧，有人有个回复就好得意嘅。我見到咧好得意喎，佢回覆咗就話咧，日本嗰邊係有一種叫即係叫簡即係簡極簡主義喎，佢話 係 咁佢話有個即係個咩斷捨離啊，呢三樣即係要實行啊，即係其實就係之前咧下凡啊，下凡啊，之前有做過一套電視劇，我唔記得叫咩名啊，佢搞到成個軟情單噶嘛入邊， 係而家都變咗啦，就係 唔係嗰套戲直情更加軟情單嘅， 嗯。 咁就係講佢嗰個角色呢就係咁㗎啦，即係佢就抌晒啲所有啲佢覺得唔好用嘅嘢，咁成間屋呢就 keep 返好少嘢，即係牙刷呀、啊、面巾咁、啊、即係幾乎間屋空㗎，即係好似覺得好似家徒四壁咁㗎。咁但係原來呢個唔係一個古仔裏面講誇張，原來因為日本呢佢哋開始有啲人呢係用呢種方式呢種嘅哲學呢去生活，係呀。咁佢就即係其實就直情你當係一種哲學嚟嘅，即係佢就盡量keep 少嘅嘢，即係可能佢成間屋嘅嘢呢得幾十個 item 嘅啫，成間屋喎、哦、即係包括台凳包括所有嘅嘢喎，得幾十個 item 嘅啫，咁佢夠生活就算嘅，佢唔係窮喎、哦、佢係一種生活態度嚟嘅，咁脫離呢個物質嘅即係一個控制呀，咁捨棄多餘嘅物件呀，咁呢個其實呢個諗法就幾啱香港嘅，因為而家香港呢就好即係個個都係要好多嘢，好多嘢要攞嘢咁樣。 你就算唔係話玩具，你本身名牌同埋啲即係啲嘢都係呢啲啦。 唔係台凳呀、啊、甚至乎。 係。 即係你間屋係唔需要咁多張台咁多張凳嘅其實。 嗯。 咁佢就抌晒嗰啲嘢嘅，即係佢講呢啲人活。係呀，咁如果有興趣睇古仔你咪睇下下凡，我真係唔記得叫咩名字 ,ok? 都係早年嘅啫。 嗯。 咪都係今年嘅嘢嘅啫。唔係好耐之前嘅咋，你有再睇下嗰套劇，都係佢係用戲劇去表現啦。喂，咁你香港啊更加唔 keep 唔到嘢啦，本身係咪 keep 到啊，唔使擺迷你倉啦，係咪？ 係。 係啊。 我話係啊，唔係玩具咩都係啊，啲衫啊啲買好多都一係抌咗嘢。 唔係，我即係我唔理你點啊，即係話呢個精神啊，即係話其實可以好簡約、好簡單咁生活，就唔係一定要擁有好多。即係呢種咁樣嘅態度，咁日本原來就即係有一班咁嘅人冒起啫。呢啲當然係啲比較先進嘅思想啦。即係你即係等於你幾十年前同人講環保，人都唔知你講乜，係嘛？ 嗯。 但係人哋而家就開始有啲咁嘅嘢，咁大家或者都可以去學下 ，OK？ 嚇，唔係咁易學嘅。我都覺得話唔係嘛，點解成屋嘢差唔多抌曬咁樣，真係好難嘅喎，係咪先？ 嗯。 嚇咁但係你諗下咧，細個嗰陣原來。即係我哋嘅時候去睇玩具，但係冇錢買嘅 ，OK？ 講好細個嗰陣，咁咪去睇咪當自己買咗咯。咁既然以前嗰啲咁嘅五百貨公司都擺曬啲出入金出嚟咯，係咪啊？ 嚇！咪就係近時冇，而家先補翻嗰啲人咧。 唔係，即係你得閒去睇下，咪當買咗咯。其實你買翻屋企都係睇嘅啫。 哦，係都唔玩嘅啲人係。 嗱，我自己就唔中意揸住嗰啲嘢喺度撞嘅，因為搞呢啲真係太低人。即可能你就算買一隻，其實都係睇嘅啫，做咩？咁其實 唔知啊，咁有啲人拎上手玩嘅，咁睇你買咩玩具啊？ 咪拎上手玩都係拎住啫，你唔會攞去撞啊嘛？ 我而家唔會咁，但係換嚟換去啊嘛。 換嚟換去啊，我都少嘅 嚇。而家啲人中意啊嘛，唔係如果唔係點會出咁多 action figure 係要喐喐去啊 ？Anyway， 咁嗰你細個都唔能夠擁有曬㗎，你有一隻半隻已經好好啊。咁你都係去睇嘅啫嘛。 嗯， 一睇就睇晒喎，成个色鬼好多㗎喎、啊、你如果都可以㗎，你咪真係超人店呀，几个色鬼几多嘢、啊、我咪真係 hot toys 呀几多嘢，唉睇咪算囉，係咪 我唔知呀，反射㗎嘛，你就係近时睇一要买 㗎，当嗰个色鬼係你屋企嘅， 我唔係呀，其实相反嘅，你如果细个好多玩具人，可能大个唔玩嘅， 我唔係讲细个呀，我係讲依家， 即係我又反射返咗。 我講嘅所謂細個呢係一個經驗，就係話呢你嗰時就因為冇錢買 ,ok? 原因係、嗯、但係你其實唔係因為冇錢買㗎嘛，你可以係一樣㗎嘛，即係你嗰時都可以睇到就當擁有，咁而家都可以㗎。 嗯。 咁唔得啫。 我冇話唔得。 咁唔得啦。喂，咁你街咁多靚女你溝晒。 有啲人係以呢個目標㗎。 咁你試下你溝得晒咩， 唔知係盡佢嘅能力囉，所以咪。 盡佢嘅能力去溝晒啲黃具，咁你行過睇下都 OK 㗎嘛。 嗰個睇下個人啫，本身。 溝得晒咪咁咪就係講呢個態度嘅問題囉。即係就係話其實你唔係咩都要擁有嘅。係咪， 嗯。 你條女溝咗啦都去放生㗎嘛。得唔得， 嗯。 即係要玩殘佢。 唔知道有啲人係啦。 咁你咪呢啲咪唔得囉。擺埋你倉㗎條女啊。 咁擺唔到咪放咗佢啦。 啊放咗。但而家啲人。 我咪玩完喎，咪啲人呢玩具咪好鍾意玩完嘅 放 咗。 放係因為冇水啫。係咪佢唔係因為咩嘛。即係冇錢咁嗰期冇錢咪賣咁啲咁可能要再買新啦嘛，係咪 我唔知啊，好奇怪，有啲人都係咁，都賣賣去咁。 賣去因為佢唔夠錢嘅。 係啊，但係最好成日買出去之後玩快咁啊，我唔知做咩呢個就。 識大把啲人同一隻。 係同一款嘢係買出去之後玩出嚟，呢個先特別。 同一個 item 冇錯，唔係佢冇錢咪賣咧，又先買翻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係咪真係愛呢樣嘢嘅先？我又要問多樣嘢喎。 唔知佢問人喎，好似一時 同。咁自己中意咩都要問人，有幾中意啊？ 唔知啊，真 係。咪即係總之係咁啦，即係其實係咪需要買咁多啊？咁其實都係，即係我唔係叫你唔買啊！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咩都冇買好少喎，我覺得我買好少㗎，但係其實都好多噶。哇！但係嗰啲人即係個個月買好多喎，咁你有咩辦法唔係你錯？ 係 咪？ 嗯。 即係咁解啫嘛，一款唔係買一隻喎。 是买几只 要。几只个是有啲攞嚟玩，有一只攞嚟储，有一只唔知做乜咁㗎喎。有 一 攞嚟炒。 一只攞嚟放㗎嘛。 一只炒㗎嘛，唔知。咁你变咗你呢一种嘅心态底下，你迷你倉咪就必定要存在啦，係咪？咁个迷你倉你又会唔会租贵嗰啲迷你倉啦。 我盡量平㗎嘛。 因为盡量平啦，咁结果咪就係有啲会咁样烧死人嘅事件囉。就係咁㗎嘛。即係个循环就係咁㗎嘛。即係首先你就唔好話人哋有迷你倉有問題先，首先啲人有問題先。 嗯。 我就覺得係咁啦 ,ok? 咁你話喂完全 keep 嘢呢啲去到日本人嗰種佢嗰座群族嗰啲咁嘅狀態，咁就梗係做唔到嗰啲和尚嚟㗎啦，已經差唔多。咁你去唔到嗰個程度，但唔係代表你唔可以向呢個方向去即係去咩㗎嘛，係咪即係去發展㗎嘛。即係你都喂真係唔使買曬㗎喎，點樣嗰個系列一定要買齊呢？其實 咁呢、哦、個就怪啲啦，如果你話即係好鍾意成個系列一定要買齊就怪啲啦。 或者同一隻嘢，總之嗰隻嘢出親乜我都買，就出咗幾肉酸我都買，其實真係冇乜必要囉。 嗯嗯。 即係你鍾意嗰隻買嗰隻其實已經唔係少㗎啦。我仲要係唔係都買，係唔係都買，嘩咁真係好多喎咁樣。咁會唔會有啲過咗，同埋好似去到強迫症嘅程度呀，已經去到。 嗯。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唔係話叫你唔好買玩具嘅，冇可能啦，我一日到一叫你買玩具嘅我哋。咁但係你真係鍾意咪買囉，鍾意買一隻囉，即係唔係乜都要買囉，係咪咪一個月出咁多隻買齊咁或真係冇乜必要啦，係咪嗰隻扭蛋呀都冇必要一定要買齊佢嘅。不如嗰幾隻唔靚我就要靚佢就咪算囉，點解買齊 我唔知呀，成唔係話但係扭蛋成全部買齊平過要嗰幾隻㗎喎，其實先。 咁你全部買齊平啲係呢個你買或者佢唔拆俾你咁呢個另一件事啊。 係啊。 而家梗係講緊。 係啊，呢個唔關事 嘅 啫。 見買嗰啲嘢啦，我梗係講緊。 係。 即係你其實可以逐件買嘅嘢嘛，我講緊。係。如果逐件買咁冇計，我逼買啊。係咪？ 係。 咁我咪最多諗辦法點樣 放咗佢囉，直接之後。 或者點啦，係啦，咁囉。咁但係你一個人唔係嘛，嗰啲逐件買啲人都要買齊㗎嘛，轉隻色又買，係咪？ 係，五顏六色全部買齊。 新版舊版全部有咁 啊。係超時空要塞。 係。 呢、這個系列就 成隊機隊要買曬咁多隻色喎。 其實全部都係 VF1 嚟嘅。 係。 係咪即係連嗰啲出過三秒定一秒或者嗰啲。 係嗰啲特別版㗎嘛啲色仔出。 要買 曬。嗰隻喎。 係咪即係唔怪得佢而家嗰隻歌成日唱你哋啦嗰隻嗰隻 Delta, 騎你騎你買。真係好騎你啊啲人買得。係。佢都唱你啊嗰幾個咩嗰卡通都。即你根本叻俾何心正住睇死你。 嗯。 係咪你會唔買咩 我哋 飛機幾爛都你都會買㗎啦。 學咗有啲飛機式變形咁就買啦。 即係求其咪應該話嗰個作品有所謂嘅新作抌出嚟。嗰新作又唔使好睇嘅。 嗯。 或者你又唔一定要買我新嗰啲機喎你買我舊嗰啲機就得。即係總之我嗰套嘢你我啲產品你買就得啦。 嗯、 即係叫延續住嗰個產品呢、這個 series 嘅生命其實 係。係佢夠出舊嗰啲變身版喎可以不斷。 都得嘅係呀。因為你見到而家嚟緊嗰啲其實都係 VF1 嚟嘅嗰啲大波。 係係咁不斷咁出 VF1 新版。 新嗰幾架其實反而係啲普通啲嘅玩具嚟嘅。 我咪睇都係 Bandai 出囉咪模型睇同埋其餘嗰啲模型唔識變嗰啲囉跟住同埋 Bandai 出合金囉都係呢幾隻。 咁首先呢個嘅天殺入面嗰部咁嘅拖頭嗰咁嘅太空艇呢嗰個太空洗頭艇呢就我已經見到有產品啦嘩垃圾到爆炸不過佢呢就識浮㗎喎。 用磁力㗎啦你係。 浮係呀係呀但係嗰舊嘢好鬼肉酸就正啦 ,ok, 咁即係已經係玩緊呢樣嘢啦 ,ok, 係呀、 嗯、 即係話俾你呢套嘢最緊要有推出嚟㗎咋我仲有大把產品呀好、 嗯、 多人拉神㗎呢套嘢㗎大佬你知唔知 嗯 要賺呢啲錢啊所以呢套嘢只需要推出唔需要好睇。 喔、哦、係啊正常係 咁。咁就係咁。咁大家睇唔睇到個問題啫。 咪跟住係啦即係亞馬遜唔好睇唔緊要佢出啲亞馬遜公仔啲人買咪得。 係啦條腰帶。 係睇啲 figure, 嗰啲 asset trap 啊已經公布咗出啦。 係呀係呀。咁你咪唔知就算啦係啦。即係總之而家咩都係其實最尾都係講錢啫。其實從來都講錢咁難道80年代90年拍戲唔係講錢但係嗰時呢你係要拍得好先有錢搵嘅。拍得好先有錢搵嘅 ,ok? 而家一條龍㗎嘛喂你好嘅時有時而家反而搵唔到錢 㗎。係呀冇錯就係咁先衰唔係鼓勵你做好嘅而家。 喂你好嘅話你要去到神級真係好好咁樣先有機會走出嚟喎。你反而如果你正正常常出一套嘢你反而衰反而可能搵到反而。 而家仲有神級嘅好嘢嘅咩？ 嚇、啊！就係唔做啊！點解又做到？ 冇，就係冇啊！因為神級嘅囧嘢嘅啫，而家 係反而係佢，所以佢相反方向發展咁，佢都係揾到。 係都得啊，係啊，因為囧都有人聽，有人講，有人睇啊。 係有人買咯、 啊。有人買，冇錯啊！即係最怕就係你做得好，即係 係冇人知啊。 就好反而冇嘢喎，啲人覺得冇咁好。 係啊，冇咪好咁咯。 冇啊好咁冇嘢講啊。 係有咩好講又唔使鬧啊鬧係最開心㗎嘛而家啲人。 要攞 noise 嘛你最弊有啲咪網絡嘅問題囉。 係 啊, 啊 你係啲衰嘢下底係不斷咁有人回㗎嘛。啲好嘢咩咪好咁幾個人回咗之後冇啊。 喔唔係囉咪三個 like 咁囉。係 囉、啊。 啲衰嘢三百幾十萬個 like 咁樣你咩講 係啲嬲樣喎而家 Facebook 係特別多啊嗰啲咪整落去。 所以咪就係冇前途我就係講冇前途。 嗯 即係你係嗰啲點講即係真係係由受眾拉低嗰個級數㗎。 哦。 真係真㗎呢樣嘢。係。你真係有咁嘅觀眾先有咁嘅戲㗎。 嗯。 係啊。我又唔係覺得入唔入場嘅問題唔關事亦都唔能夠可以扭轉到嘅。但係即係但係我追根究底呢我覺得係而家嘅人嘅觀眾呀佢嘅質素下降。首先係、 嗯。 其實啲製作人都係被動嘅啫。 係之前做出嚟 work 賺到啊。 即係我都係話呢啲人咁樣咁喂咁你鍾意食屎我俾包心士套你反而話唔好食咁我唯有俾屎你食嘅啫。 食屎反而買到喎有錢賺喎大佬。 食屎好味呀佢話咁你點解 唔係啲人一路鬧一路食緊喎佢反而俾其他啲佢唔食喎就。 唔食咁唔使鬧返你轉頭添啊。 係 啊。咁你點呀 咁我大佬我始終都係盤生爺㗎，係咪先？我啲客叫碟屎，我冇嚟逼佢食鮑魚啊，係咪先？即係要食米其老鼠屎係嘛？ 係， 係咪先？你中意去上海迪士尼咁，我冇嚟叫你去東京㗎，係咪？ 嗯， 係咪先？即係你中意聽智取威虎山，我冇理由逼你睇呢個獅子王㗎，係嘛？冇辦法嘅，所以算啦，係啦，即係你中意睇純屬意外咁，我逼唔到你睇呢個潮流教主㗎喎， 嗯， 係嘛？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公投嚟嘅啫嘛， 係， 係咪？ 咪之前都講咗，其實已經投票嗰啲人咪 投咗票，佢揀咗啦，係咯， 係啊， 咪揀食屎。 是 但是最病我要陪你食屎啊 嘛。 即是我哋作为一个小众我要陪佢食屎。喂我唔鍾意食屎啊大佬你鍾意啊。 嗯。 咁第二我都冇选择啦全部都系屎。 是。 点啊一个市场就需要嘅系屎啊。 是啊。 咁点啊咁冇 架。冇啊都系咁。 咁可能有一日我都唔睇戏啊即系都冇一年都冇一套好睇睇咩嘥钱。即係我講句啊，唔係做節目，我唔會睇咁多戲。 嗯。 啊，我冇會揀到好犀利。講真句。 係。 即係可能我都唔會 try 去睇呢個《天煞》。如果你問我自己， 嗯。 喺度睇完個預告，我覺得唔對路。講真。 哈哈。 好啦，咁仲有冇其他啲或者留翻下禮拜講啦？其實有幾個啲劇啊啲嘢嘅，係咯。 係。 下禮拜可能冇乜大批圖，留翻下禮拜先介紹。 泰山啦。 哦，下個禮拜要講抵死泰山係咪？唔係講泰山。 係，唔係講個泰山，係講抵死泰山。 講抵死泰山好啲，嗰、那個泰山大家都冇興趣啊，嗰、那個即係正經嗰、那個。 哈哈。 但下禮拜都係應該係做泰山係咪？冇搞錯嘅。 係係，下禮拜做個三號係。 有冇嘢報啊？冇報啊！報埋下禮拜咩做㗎啦？差唔多啦。 哦，冇啊，係講呢啲。 好，下禮拜咩做？就係、是、泰山。 係，跟住，但係啱快幾老緊。 森林 是啊是啊做嗰個咩 pat pat 當家咯。 哦 pat pat 當家 ,ok。pat pat 當家啲有啲有人配音喎邊個嚟嘅。 邊個嚟 㗎喂張智霖嚟㗎。 係咪我睇唔到㗎啲喎。 配咩 配呢、這個我只係狗啊。 配只狗。 係囉。 點解得佢一個嘅 我咁唔知道其他未唔識㗎。 唔知喎佢得佢一個頭㗎喎唔知點解。 嗰個係啦，咁其餘嗰啲鋪，嗰啲未必係咩？ 唔係明星，其他嗰啲 唔係明星咯，係 少啊，通常都揾翻四五個嘅喎。 咁唔知啊，真係。係 咯，有得張智霖咪證明佢老婆嚟啦，最少係嘛？ 咁啫，唔係佘詩曼咩親？ 點解咧？ 我近時套戲啊嘛，咪整多次。 佘詩曼咁啊，咁嗰度耐啲啦。Pat Pat 當家 ，OK， 好，唔係都幾得意嘅，睇個畫頭幾得意嘅。 是都是我覺得其實好似是不是啲古仔都好似 Toy Story 咁樣好似話走失咗之後就又要返屋企咁樣啊。 唔知道啊不過我見到有一隻狗係殘廢狗後面拖住個碌哥幾得意喎。 喔係。 有啲現實裏面啲咁嘅嘢走出嚟啊。 係有啊。 佢好似唔係隻狗㗎喎我見到佢有啲。 喔、哦、有係啊有其他有兔仔有貓即係兔仔好似壞 嘅。壞㗎即係兔仔。哦、 是好似啲即係啲流浪嗰啲唔知道大佬定咩咗因為我見到好似係壞嘅啫兔仔係。 又係調轉玩嘅你覺得係好人嗰啲壞人㗎嘛。 吓、啊、都可能係啦將一個係隻兔仔要話事咁樣好凶咁對佢哋咁啦。開頭好似隻貓整到佢哋俾啲捉狗隊捉咗嘅。 哦咁樣。 吓、啊、個主人好似係開頭本身養嗰隻主角一後尾有隻肥狗咁養咗兩隻嘅。你唔知成扎我唔記得咗即係都係都是跟他來到不啱的兩個即是其實好像 Toy Story 的故事我覺得。 哦那個類啦那但是不是 Pixar 的東西還是什麼來的 呢這套啊這個我看不到啊這邊。 不要緊啦是啦那這套下禮做是不是那看看怎樣是啦我未必看 到 這些。 是天眼追擊那個又。 是天眼追擊是下禮拜的都。 是下禮拜啊。 是什麼戲來的呢 真不知道、 啊。關不關科幻事的呢 佢故事簡介我睇呢邊嘅時候冇講係咩呢 咁犀利。 係呀就你冇打到落去。 唔使介紹我佢講網上一睇嘅呢度 ,ok? 係。 其實已經唔係新㗎即係如果佢網嚟講㗎。 嗯。 ok, 咁有冇其他冇下禮拜係呢啲啦 ,ok, 好。 係呢啲啦係呀。 七月。 七月咪水手服與機關槍。 哦。係。 係呀。咁呢套唔知呀。 跟住好似冇喎，呢、這個跟住七月頭好似冇乜戲喎。 咪七月頭七月一號 ，OK？ 係啊， 七月一號冇喎，真係冇喎，係咯，冇咩戲喎， 係咯。係啊，如果係嘅話，都係七月七號有無面超人一號 嘅。你見到點解又做翻啲再變螢火蟲嘅搞咩？ 哦，佢嗰啲係特別推出嚟嗰啲啊。 OK， 啊七月七號係啦，無面超人一號，其實係高成嘅 ，OK 嗰套唔係，你唔好諗住入去睇無面超人啊，一號啊。其實 Ghost 嘅 就大概宣傳係咁影住佢嘅真係。 其實 Ghost 嘅電影版嚟嘅。 系，咁香港反而《海底奇兵二》咧就要七月十四。 哦哦，吞到咁厚。 系啦，就迟啲先有得做。 系，但点解我见到 poster 影只鲨鱼嘅？ 吓，系咪其中一个角色嚟 嘅？系，咁就点解影佢啊？ 唔系佢，我见到个海报系条蓝色嗰条，我都叫咩？我唔记得咩名嗰只，我系做主角啊。 多年咯，咪做主角，今次多年啊嘛。 系啊系啊。 OK， 好。哇，冇咩戏做啊，死咯！咁快已经跌到冇嘢睇啊，七月已经 啊，系啊，七月好似冇乜喎，真系 惨啊，惨啊，惨啊！ 佢要去到月尾咁先，要七月廿一号先有呢个《星空奇遇记》喎，先开始有翻。 系啊，即系我哋可以唞唞啦，吓 唞翻三个礼拜先。 系咯，死咯！七月廿一又做《捉鬼敢死队》，点解一系又一齐做咁咧？ 系啊，全部一齐做，跟住仲有《变态超人二》喎， 都系嗰日啊。 吓！变态超人二都系七月廿一，全部啲戏都喺七月廿一做，三套。 咁奇怪嘅 吓，佢、啊、要谷埋一次嗰种啊，中间冇戏做嘅。 系咯，咁所以一座做三套，唔系冇嘢睇。 吓系咯，点解会谷埋全部谷晒落去？ 好，七月廿八就有半碟追击。 系。 咁我都睇咗个新啲嘅画头，咁啊，原来唔系拍档嚟嘅吓，穆迪文同啊，即系啊呢个机械女啊。 嗯。 即系 Ex Machina 啊 ，Ex Machina 系喺个 office 度，即系指挥啲人去捉佢喎、啊，反而系 系嘛？ 系咯，我初以为佢系搭住佢两个走啊嘛，唔系、啊，唔系咁噶，对头咁噶，好似系 对头嘅， 即系佢本来因为同一个组织嘅， 系佢成日都系反咁样，跟住就捉佢。 可能其实佢系俾人呃嘅， 嗯， 即系而家佢系俾人带咗去，好似做紧啲恐怖活动咁噶，变咗 系。 即係佢話你有翻記憶啫，但係你唔係代表你知道個真相啊嘛，佢話係咯， 係 係啊， 係咁啊，仲有呢個咩當者地球沒有貓啊，佐藤健一號就出去廿八。 因為先頭先你話變態超人幾時做啊？我呢度見到係七月廿八嘅，而家見到係廿一嘅。 我呢度寫廿一咯。 OK， 咁啊唔知邊日先真啦，係咯， 係 係好。 大家要去到八月啦，咁八月四號就自殺特工。 唔係喎，出去廿八仲有頭先嗰套摩天豪庭啊，即係我哋講嘅摩天樓啊。 啊，系系 系啊，咁啊，冰河世纪嘅，另外好似系咪？ 冰河世纪好似早少少啊。 唔系，我呢度有睇到佢又写七月廿八，我唔知系 啊，系都系七月廿八。 佢啲其实系转。 咦？点解啲戏会谷埋一次过到？ 七月廿八劲啊！仲有啊，《封神传奇》啊，唔记得咗啊。 吓、 啊！中国诶呢、這个超级英雄电影啊，佢哋自己话自己。系啦，有呢个李连杰做姜子牙，有范冰冰啊劲啊，古天乐啊，孔雀王啊去做，我都唔知孔雀王关封神咩事。 但我呢个我褪咗变咗八月四号嘅。 哦，系咩？你嗰个又褪咗啊？ 系啊，唔知成日转嚟转去。 唔知啊，系咯，我见到七月廿八又话有嘅，咁可能有时会优先嘅，系咯，唔知佢实质几时做啦，系咯，都系八月七月尾八月头啦，应该。 系啊，八月四又做叮当啦，咁啊。 系，哦 ，OK。哦、即系你又见到八月头先做封神嘅， 系啊呢度扫咗出嚟，系啊，我唔知啊，即系啲时间真系转。 紧嘢，到时再睇真啲啦，系咯。咁啊，八月四唔系做自杀特工队嘅咩？ 哦，系啊，做啊，系啊，听讲咗。 系啊， 系 捉埋一堆啊，同一日上啦，系咯。 咁其余之前都讲过，都系差唔多好似。 系。 系啊，好似冇一点变，咁唔使再讲啊。 我见到有一套又咩？呢个杨千嬅有套叫《宝贝当家》喎，咩嚟嘅？ 唔知啊，有条女扮女超人喎、 啊，个细路女嚟讲， 系啊， 哦，依家詹瑞文、袁秋天到都惊啊，大佬， 吓吴镇宇啊，点解有个机械人嘅后边？ 系啊，科幻片嚟嘅可能系咯、 啊，吓唔知啊，真系。 阿宝贝当家唔系好麻窿咩？ 唔知道、 啊，咩、啊、意思 咧？呢个系 Girl of the Big House 啊？唔系，我意思个中文名咁熟嘅。 宝贝当家 系咯，唔系好似系咪即系空马窿？空马窿系咪台湾个名字啊？ 哦，唔系，空马窿系宝贝智多星啊嘛，嗰只叫。 宝贝当家系咩？ 普 保护档，唔记得喎，啲动物嗰啲先系保咩当家喎，好似我记得。 我记得系好似都系 啲猫狗佢先叫咩当家喎，我记得好似。 某套西片系咁叫喎，中文名嗰条。Anyway， 是但啦，吓连小丸子都有啊，诶，八月十， 系， 诶，翻翻嚟。使徒行者啊，好嘢啊，呢套系咯。 系。 即系又系得翻两个角色咁啊，好嘢好嘢。 西 片要效法一下。仲冇？ 冇啊，其余都系之前提过嗰啲啊。 系，即系嗰啲咩啲噶啦，即系即系冇咁。 好厚啊，系啊。 系。O K， 哥斯拉八月廿五系啦。 系啊。 冇啦，系嘛？嗰啲再厚啲唔好讲。 系咯，系。 差唔多啦，咁样系咯。 系咯，九月廿九个咩？帕鸟小姐的童话世界咯，系。 啊，帕鸟小姐系系啦。 系啊。 嗰套系 Tim Burton 嘅，反而系。 系啊，呢套反而系 Tim Burton。 系 Tim Burton。好啦，咁啊睇下呢套使唔使死啦。 吓、啊，唔知使唔使死啊？冇啊 ，Johnny Depp 可能唔使死。 我反而呢套我有啲兴趣喎。 唔系我嗰个 X-Men 嚟，我可以睇一套。 系 X-Men， 直情 X-Men 嚟啦。 唔系，即系呢套睇一套令我唔会发火嘅 X-Men 咯，可以。 古装版 X-Men 咯。 系。 佢摆到明 X-Men 啦，大佬喺学校。 系佢就话系啲咩隐性 DNA 嘅咩？ 唔系， 啲基因嘅。 佢啲超能力劲过 X-Men 大佬。 我咁唔系啊，睇咩人啦 ？X-Men 有啲好废，有啲好劲嘅。 系咩？佢嗰個女咧可以吹到嗰啲，我睇個 佢控制空氣啊嘛，話自己。 我睇個新啲畫度，原來佢喺度吹咧，係吹到成隻船，佢睇水底就沉住就浮翻上嚟。 係變咗啲水全部補曬咩？可以上翻。 係啊，你話你 H 名都唔得啊！ 我唔係睇邊個咯， 啲細路唔喺個戲入邊啊。 哦，唔係就係話戲，如果我嚟個戲就冇，咁你睇下咩咯？磁力王嗰啲咪用磁力清翻隻船上。 入邊 H 名好虧噶嘛。 我唔知係呢度啲 X， 唔係即係而家電影版一個 X-Men 係虧虧地㗎嘛，啲人知道嗎？ 呢個拍鳥小姐嗰啲勁啲啊，我就話。 係。 係呢隊先，剩翻隊 X-Men 我想問。X-Men 前身係嘛？啊，原來做乜嘢啊嘛？啊，咁啊好睇啊。Anyway， 咁啊，但我啊覺得啲人未必有興趣嘅 ，OK？ 哦，入香港應該無物啲細路見到已經唔想睇啦。 我唔知啊，係啦，不過我幾有興趣啊呢套，係啊，係啊。 嗯， 我都想即系想睇到呢套。OK， 好，冇啦，冇几分钟啦， 差唔多。 系咁下礼拜同大家讲抵死泰山啦。OK， 系讲完泰山再讲抵死泰山。 泰山应该冇咩讲。 我唔知道我救阿珍啊嘛，呢套唔系。 啊，呢套都系阿珍咁就。 系呢、這个救阿珍啊嘛，又系咁肥。 呢套唔系，呢套未肥啊。 我都肥咗啦。 下一集转做阿边个啊？特务咩特先肥啦、啊？嗰、那个啊。 系咪而家呢个都肥噶？ 呢、這个都肥咩？边个嚟噶？ 呢、這个唔系啊，小丑女。 哦，咁小丑女都肥得嚟 ，OK 嘅。 吓、啊，仲叫做有翻条腰嘅。 唔系，咁啲鬼妹系肥肥地噶，啲美国鬼妹咁人哋肥得嚟，有个型就 OK 咯，系咯，唔好肥到佢未至于走晒样嘅程度嘅，系咯。 嗯。 系咯 ，OK， 好，咁啊，明谢翻响咁多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喂，玩具有冇嘢讲啊？使唔使补几句啊？ 玩具咪变形金刚只福特，应该七月一号有得卖，咁啲人都系睇下把剑点样卖到。 哦，系，限量喎，好似。 唔系，佢而家未知一日版嗰度有冇讲系咪跟埋把剑？咁如果即系嗰只会场限定喺动漫节嗰只咧，就已经讲话有剑噶啦。咁反斗城嗰只咧又话咩网上订购又要限量100把嗰把剑，我唔知啊，真系。 唔係啲人知唔知咩福特啊？嗰、那個成個城咁變形做個機械。 唔係，如果冇玩變金剛，應該就未必知。如果係玩變金剛呢啲人，應該會知，因為福特就係近時出咁，即係如果唔計而家新啊，係近時舊嗰陣時啲變金剛出最大嗰只公仔咧，就係福特。 成個 係變個太空艦台，可以變個基地咁喎。 係個腳有兩邊有炮噶嘛。 哈哈，咁其實係頭領戰士嚟嘅，係。咁佢本身係日本嗰陣時，即係好似 G1 嗰陣時，臨尾嗰套動畫未過嗰陣時，臨尾都有佢嘅。係 有，咁有嘅。 咁但係其實去到日本，即係佢哋嗰個版本嗰個《太陽戰士》嗰陣時，就變咗另外咁載嗰陣時係隻艦啊，載住啲主角就係飛啦嗰陣時間就。 O K。啊，咁啊有把劍嘅嗰陣時就，咁 日版先有。 其實個帽啊用翻之前大力士嗰個帽。 哦、 即改啦，咁有多都系差唔多都系一樣，佢轉咗色咁。 O K 嘅，有聲效嘅，佢呢度插个头落去会有聲效，系有啲光效咁样只眼嘅。咁如果中意呢个角色就我觉得都 O K 咁，但系点讲咧？即系睇下中唔中意咯。其实变 咁个头平时识唔识自己变一样嘢嘅？ 哦，佢其实系变个缆桥同埋变个机械嘅啫，只系同埋个头啊，三样嘢都变。 即系好似 King Jada 咁。 系，其实 King Jada 系抄佢，我觉得应该。 吓，O K O K， 都系啊，都似系啊。 啊、不過佢就唔係 fusion 入落去變嘅，佢係有個人仔嗰個機械人變個頭再插落去嘅。 咪真係 fusion 咯、 啊啊啊，都係咁嘅嚇。咁、啊、其實都係咁啦，呢只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唔中意啦，都係變咁講嘅。 好大 即係點講咧？其實變形金剛而家啲 fans 好推係睇套戲，唔關原裝事嘅一身嗰啲。 你講嗰個玩具好巨型嘅喎、 啊。哦，係同之前嘅大使都係咁咯，係差唔多。有四分一道门咁高啊，应该 系咯，系咯，系咯，好巨型啊！咁啊，把剑都有佢咁高嘅，好似 我梗系冇嘅，一冇咩，去到佢心口啦，如果系差唔多， 好大把啊！咁啊，你话而家就唔知系咪得日版有定咩啊？ 系唔、okay. 知啊，咁啊，日版都我冇讲，但系如果美版就正常冇嘅，如果系普通， okay. 因为个剧入边系日本嗰个剧先有出现过呢把剑，系 系啊， 系好，有冇其他？ 哦，冇啊，其余差唔多啊，系啊，都系讲呢个先。 我見到話咩話出咗隻係咪 Sound Wave 係咪即係音波啊？ 音波未出啊，好似 平時轉變 Walkman 嗰個嘛嚇。 哦，未出啊嗰個。 唔係啊，佢而家會出一隻咧，係變小米啊。 哦，你係一塊果嗰個啊？ 而家核突到喊啊，大佬。 哦。唔係、啊，哦，如果你話其餘呢一水佢仲有頭領戰士場出埋其他啲啦。 出哦變咩㗎？ 都系咪有个驾驶员咁样可以变个头插落去？咁佢有啲角色就系套头领战士有啊，咁有啲其实唔系头领战士变咗头领战士啦、哦，即系好似佢出咗嗰只其实佢嗰只柯柏文其实应该系嗰只超神人类，即系另外一个忍者战士入边嗰只，应该系 Power Master 嗰只柯柏文，佢呢度变咗 Hand Master 啦。哦，即系啦，个样都系似柯柏文嘅， 咁同埋有隻、帕吉达啦，即係嗰隻心機係係博派嗰隻啦，咁佢呢度又變咗做 Headmaster， 原本唔 係 㗎嘛。 即係呢個小米就係呢個系列裏面其中一隻嚟嘅。 係，即係佢呢一水全部其中一隻囉、 哦。原來係咁。 係啦，咁佢其餘出啲咩鱷魚嗰隻都 OK 呀，有個佢一隻原本唔係停戰士，係急先鋒嗰隻呢都變咗做停戰士囉。即係其實佢之後會連阿音波都會出頭領戰士㗎。 咁即係呢個係點講？即係其實佢依家純粹玩具嘅啫，佢都冇都唔知 道。冇啊，係啊，佢係一水水玩具嘅。咁佢之前之前就係 Combiner War 我系列，跟住而家你又變咗呢隻咩泰坦 Returns 啊？ 即係最多都可能有漫畫嘅啫，估。 如果佢可能最多出漫畫啦。 即係唔好諗動畫啊，講。 但係佢今次我見到佢冇漫畫，因為佢本、啊、即係佢近時出嗰陣時，佢會有本漫畫夾住嗰只公仔後面嘅。 哦。 有包裝，即係佢有啲掛卡式嗰度，佢會、即係 deluxe 嗰度咧，佢有漫畫輸送嘅。 即係今次冇。 今次佢而家呢隻咧係冇嘅，咁我懷疑應該都冇。 即 係純漫畫 嘅玩具嚟嘅啫，可能係。 係就係、是、純一個系列咁樣嘅玩具咁出咯。 咁佢冇咗個故事啊，真係爭啲喎，真 係。哦，咁你當睇翻舊嗰個。佢再出一次，咁你舊嗰個其實本身已經有喎、 啊。即係唔好理啦，其實新公仔啫。 嚇、啊！你再即係一隻 renew 版咁咯。 即係舊角色新公仔啦，純粹 吓吓系啦系， 冇问啦，系啦咁样 ，OK 好，冇啦系嘛， 系咁多， 诶博讲住少少先啦，系啦，好多嘅，好多嘅。 哦，如果你讲其他好多嘅，只 EXS 高达出只 Metal Robot 云啊嘛。 哦，哇，唔系喎，几靓我只 咩啊？ 几靓我个样。 哦，佢其实因为之前只其实只 Metal Robot 云之前就出只 High 料，但系一只嗰个咧，其实个帽系用咗普通 Robot 云嘅，咁啲人觉得系昆水。 系。 即係其實個帽已經用咗佢，幫佢將啲關節調轉曬鐵啫嘛，同埋幫佢身上高加咗啲 marking 咁樣，跟住咪覺得即係哇，你嗰隻嘢一樣咁再出，咁咪覺得好唔抵，咁所以我只係插水嘅。咁、佢停咗好耐咧，即係佢喺度諗緊，即係其實佢想將 Metal 標縮細變 Mobile 人嘅 size 度，大約再出可以咁樣喎，賣貴啲啊嘛，入金。 係全身帽㗎啦，係嘛？ 咁佢而家呢只 EXS 咧就係全身帽嘅，咁同埋佢係有金屬關節。咁變咗應該就唔平，因為一定搞錯。我琴日仲未見到有幾多錢，但係隻嘢就出幾靚嘅應該。 啊，佢一站就剪出嚟嗰隻唔錯啦，最少。 係啊，咁就但係我價錢都會幾恐怖嘅應該。 恐怖啊，應該幾恐怖。 但佢之前有冇出过胶嘅版本嘅咧？ Wobo 系未出过啊，佢近时出系 fix 嗰啲咯。 系咯系咯，即系成冇出过呢部机噶嘛，连胶都系咯。 即系 Wobo 云嗰个版本就未出过 啦。Wobo 云啦，系咯。哦，即系呢个真系全新，咁啊咁啊，唔怪得即系大家都几注意啦，觉得系咯。 系啊，咁佢呢只啲人话应该会出钻石版嘅，应该而家佢呢只系。因为佢呢个版本系嗰只蓝色，即系只脚都系蓝色嗰个版本咯。 系 有啲，即系佢应该会有红色噶嘛，正常。 佢唔会变得噶啦嘛，应该。 哦，冇得变噶，唔会变嘅。 O K， 好。 唔会变嘅。你当佢都系 Wobo 云，正常都唔会变，好少 Wobo 云识变。 都几靓嘅已经，企喺度，即系佢打横揸碌炮咁做翻嗰啲招牌动作噶嘛。 系，如果系即系点讲 ，E X S 系。叫做幾靚嘅，如果講即舊嗰批比較特別啲咯。如果你話啲高達嚟講，即比較早啲跳咗出去，唔係高達樣咁咯。啲特徵又有，但係佢個型唔係似高達啲型喎。 啲卡多奇咩噶嘛？ 嚇、啊！呢、這個咪成名啊先嚇。 叫做開始啲人知道有條咩有咯。 係都叫打響我名啊！ 未係受到即係未有得佢直接參與啲作品，好多時 係未。 副手咁嘅啫，仲系嗰时，但系嗰时我应该会得嘅，系，即系有时啲 S 高达可以叫做系，即系如果你又冇卡都冇剩嚟讲，哇呢只直情系靓过添嘛，靓过有嗰啲啊， 系， 通常冇卡都嗰啲啲样啊，唔会太靓噶嘛。 唔系，但系我奇怪啲反而一系佢出啲产品少过 Cosmo 喎，都虽然都系卡多奇一齐，都冇动画，但系。 咁啊，睇下你有冇開發啲系列嘅啫，咁可能為咗由呢只開始。 可能因為個古仔冇啊，佢 cosplay 因為漫畫不斷出緊啊，咁所以佢而家個人氣高啲，所以啲 cosplay 啲玩具翻嚟出多啲啊。 得本小説啫嘛。 係咯。 係咯。咁又唔 同埋個佢入邊個駕駛員係冇用噶嘛，正常人嚟嘅。 佢個機本身有個愛麗絲電腦嘅。 係啊，即係佢本身好似嗰條友唔係好勁噶嘛，係即係你咪又係咁咯，即係好似083紅到個人嘅話，因為廢。你覺得啲人 即係佢都冇，連漫畫都冇嘛？佢最弊 係啊， 都係得個小説啦，係咯，係咯。雖然嗰時啊，邊個邊個有畫過一段仔啊？小林成啊， 係 嗰時《蜘蛛傳說》入邊咧，其中一個短篇就係畫 S Coda， 好靚，我覺得。 嗯。 啊、不過佢畫翻呢啲大隻嘢就一定拿手嘅，你放心。咁啊，不過佢其實嗰時畫就話係邊個靠咗，其實不過其實佢都參考咗小林成好多嘢。 嗯。 O K， 唔知系 想讲， 有一个话佢原本系小林成啫，有一个话佢原本最初个概念系咯，系咯。 嗯。 Anyway，O K， 咁啊，但系靓真系靓，系啊，呢只 O K， 打开留意。好，好，咁啊，讲 过千蚊嘅应该。 啊，一定嘅，一定，一定。 系啊，因为旧嗰只 Wobo 云嗰只 High Liu 都万几 yen 都做嘅，冇错。佢呢只应该20,000 yen 嘅以上。 不过 S Coda 真系好靓，系值得大家留意。O K， 好。 嗯。 冇啦嘛，唔讲啦，讲唔晒。 唔讲啦，系咁多下，嗰种系。 好多系。好啦，咁讲嘅 email address 咧就系 tatsukusf@yahoo.com.hk 嚟 tatsukusf@yahoo.com.hk。如果睇下咩意见啊，吓有咩或者我哋有咩讲漏讲错，可以随时写信俾我哋，等一等回信嘅。咁啊转个头咧，我会摆到呢个 myallucas.com 就同 sci-fi 411嘅。咁另外仲有呢个 sci-fi backup.thisistap.com、sci-fi 411 backup.wordpress.com、all the way sci-fi。wordpress.com 咁香港網台 app 咧，即係如果大家就要去呢個 under 呢個 record 先咧，會揾到我哋啦。咁頭先我哋更新咗嗰啲頭先嗰啲網站咧，咁你就會喺呢個香港播放啊 castsquare.com 你揾到我哋嘅。咁亦都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是、呢個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2 339261276632嘅。咁你網上播放時間咧，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同埋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